時間是未來，地點在宇宙，在黑暗無窮盡的宇宙當中，有幾位全宇宙最偉大的冒險科學家正駕駛著紅色的瑞星號太空母艦飛翔緊，他們就是 Tasku 和今日上來的朋友了。不過人人都叫他們做曬低全面體的。 歡迎大家收聽 Sci-Fi 全面體，我是新李， 我是 Tasku。 Hello， 是港產不打。 今個星期其實就好像沒什麼說真是正式科幻片，是不是？什麼 科幻？我覺得 有幾套超人的超人、啊、超人、啊、 是啊，超能力就反而有，是啊，是啊，真心科幻就沒錯 打到超人咁啦，就唔係超能力嘅。 係啊，冇錯，一個起碼閒閒地殺咗五六百人啦。 啊，咁啊，咁啊，悟空都算超人嘅，咁就係咯。 咁樣 可以咁講。 好啦，嗱，咁啊，唔好廢話啦，快啲啦，係啦。咁其實今個禮拜上都好幾套啦，咁啊，計有悟空傳啦，咁呢度反而就好似比較多啲人啊，香港呢邊啊講嘅就讚嘅。咁跟住啊，軍艦島咧就其實韓國嗰邊就破咗呢個獅殺列車嘅。 冇錯。係。 咁大家有睇啊，係啦係啦。咁就另外鬼蛙呢就當然而家香港都唔會好差啦，因為都係新咁就咁咁呢個就好兩極嘅，係啦。咁不過我哋都係偏唔覺得麻麻，係啦。咁啦。咁仲有咩啊，仲有一套呢係香港未做嘅，係咪呢？係咪應該未做 嘅？ 就係天王。 條牌都未排㗎，係啊，冇錯。 係啊，但呢套實在太 hit 啦，我哋冇辦法唔睇咗先啦，係啦。咁其實就我哋都立過㗎啦。咁啊，叫做一陣都會講講，喂，到底搞咩咧？點解呢套咁嘅死人嘢會爆出嚟咧？嚇，即係點解咁奇怪咧？咁樣 四日三夜㗎，而家 套嘢實在好唔好睇一件事啊！但係個市場上的確係爆啊嘛，咁一陣要解釋一下到底發生咩事。咁當然大家有唔同嘅思維嘅。OK， 好。咁、 okay. 另外，因為我哋今日線路嘅問題，咁我哋一陣下一 part 先接翻馬仔先，好唔好？因為呢度盡快講咗個嗰啲氣息，係啦，好 冇？好，嚟即刻嚟，好冇？好。好，第一位就喂軍艦島啊，就係200多場啊，咁但係人氣指數又唔係啊，即係一套多面輪曬嘅，冇錯。第二位咧就都爭佢一倍啦，就係、是、鬼蛙安娜貝爾造孽啊，即係意思即係 Annabella 嘅第二集啦，冇錯，係啦，咁亦都係算係鬼屋系列嘅外傳故事嚟噶嘛，呢、這個係嘛？佢又唔係疑兇噶嘛，係啦，係啦，就冇錯。咁啊，叫我你睇開係啦，詹士兵，不過值得提就佢唔係詹士兵，唔係詹士兵拍。 系 喎，人氣啊，反而少一半喎，差唔多冇嘅咯。 嗱，仲有注意咧，今次嘅導演咧係揾嚟咧，上次熄燈啊，整物 係啊，關燈嚟嘅。關燈，冇錯，嗰個導演。 唔係， 就 TVB 係監製啫，係啦，冇錯。好，第三位 冇演 work 嘅，其實 冇錯冇演 work。監製係嘛？都係，係啦係啦。好，第三位 啱佢掛名嗰只嚟嘅， 係掛我 OK， 好好。第三位就電影《哆啦 A 夢》啊，《大雄之南極冰》啊，《凍冰冰大冒險》啊，哇，真係 keep 住啊，即係好穩定啊個指數。咁啊，同埋第一次又係啊，即係同上個禮拜一樣啊，就係話日本嘅 2D 動畫都贏咗 3D 啊，荷里活嘅 3D 動畫，而《每次大冒險》啊，去到第四位啫，冇錯， 冇錯， 都100多場嚇。咁啊，跟住第五位啊，仍然喺度啊，即係叫好叫做《鄧寇黑大行動》啊，係啦。 哦，又喐咗啦咩？我而家見到第五位係悟空轉喎， 係悟空轉，好咁我撳撳，可能我未 refresh， 我早咗， 係啊， 喐咗啊， 中 間 分別，因為而家我睇應該係最 update 嘅， 冇錯，最 update 啊，係啦，咁啊跟住就 第五位悟空轉啦，最新， 冇錯，咁啊所以就係啦，第五位而家係悟空轉啦，跟住第六位先係鄧寇黑行動，咁都係少過100場㗎啦，已經跌咗嚟，係啦，不過鄧寇黑行動就已經即係最好叫做啊，而家嚟計即係已經差唔多2500萬啦，係啦，以一套二戰片嚟計算好好啦。因为不嬲香港二战片唔收得嘅，就咁。好，第七位就反而有另一套新嘅 CG 动画，哇！呢、這个就天即系天使爱芭蕾啊，冇错，法国动画嘅，冇错，跳芭蕾舞嘅。话后你话真系咪做明星嘅想系嘛？有个 咪做芭蕾舞明星咯、啊。其实佢都系有啲，佢虽然佢唔系真系变身少女，但系佢少女漫画嘅啊 pose， 嘅套路， 少啲呢一种动画嘅，因为平时啲动画系。货细路仔，佢呢度咧系 for 女仔仲要大过少少嘅。 明白，青少年向啲。 少女，少女梦。 少女啲。 系啊系啊。咁比较都 OK 嘅，我其实有睇嘅。不过今日唔讲啦，可能系啊，大家有兴趣睇。有 我未睇啊，我想睇嘅，不过系啊系啊，我想。 我香港见到几位人。 第八位。冇錯，係佢粵語喎，佢有人配喎， 係啊係啊係啊， 黃百鳴佢哋喎，即係係啊，天馬佢哋肯配喎，佢哋力攻嗰啲。 但我睇咗個英文，我唔知佢配成點。係好， 明白，好收到。第八位就係而家今年市場票房第二，係咪今年啊？即係今年票房嘅第二位啊，爭少少，爭200萬就贏《美女與野獸》啦。佢已經贏曬啦，6400萬啊，累積票房，《蜘蛛俠》強勢回歸啊！佢已經贏曬神奇女俠啊咁啊 ，Key Clark 啦，即係今年暫時超級英雄冠軍係佢啊。除咗即係未來就我估得正義聯盟有機會揮低佢啫。 不過 如果唔係佢都 歸功於Iron Man 啦，其實 係啱啱冇錯。 可惜係咁，係 冇錯。因為雷神不嬲都唔得嘛，香港第九位就仲喺度《星際特工：千星之城》啊。系啦， 系啦， 咁咧 直速达咗啦，冇办法。 票房就奶硬嘅啦，因为佢一定细少过《邓球客》，咁你话有冇高？ 呢样佢 两亿， 连北美其实唔算好，佢都系总之睇大陆，大陆尾数，因为都咁睇大陆一铺嘅啫。 大陆八月尾啊， 佢衰咗啦，出边嗰啲已经 冇错。 咁好可惜，因为其实佢套戏有佢可取之处嘅，系啦。 知道系冇错。好，第十位就我咪争，其实我睇咗，不过我谂住做，不过我真系冇时间快讲。《出猫特工队》啊，泰国呢套即系几。奇情嘅片啊，可以咁講啊，即係全青少年做主角啊，亦都係有柳橋嘅咁樣，係啦。好，十一位就建軍大業繼續 啦，建軍大業啦，係咯，咁就吹到話場場爆滿啦，咁啊唔知咁如果你用太妃嚟去製造呢個場面嘅話，咁都冇話唔得嘅，係啦， 冇錯冇錯，係 啦，即係有冇其實有冇人嘅咧？啲凳就另一件事啦， 明白。好，至於新嘅而又落咗去咧，就真係。 是不是柯南呢？ 柯南是不是有 柯南是不是真的呢？明星探柯南劇場版這個唐紅的戀歌啊，都有24場是到底是什麼呢？是 新上 的。正上的了 ,OK。 正上的。正上的。正 上的。就是新上的，就是這個星期新上的。 是的。 OK,OK。是的 ,8 月10號上的，是的，這個星期上的。系咯，即系呢套新 作。我又唔系好多戏院做嘅啫，都系康怡啊、德福啊、Sky 啊嗰啲啊。 冇错冇错， 其他 戏 院嘅啫。 数到你话分裂性游戏嗰啲都系旧咯，上个礼拜有嘅呢套。 有冇？仲有冇？冇啊，开始讲讲戏。 你问我冇啊？ 有冇？ 好， 冇啦，好。 O K。 好。诶，唔系有套咩话？咩魔法？咩魔法科高中的小生啊？ 咩噶？ 关唔关事啊？ 咩呼唤繁星的少女？ 呼唤繁星的少女咁呢个系咩嚟嘅？ 呢、這個都係新上嘅，都係啲新嘅動畫嚟嘅，算係。 哦。OK。 劇場版啦。 咁就係有少嘅啫，又係Sky 啊，我呢套唔係德福添喎，香港都冇，跟住黃埔係啦。 嘉禾嘅呢套。 哦，嘉禾上喎，所以嘉禾而家都想上動畫喎。 係啊。 想玩下動畫喎，明白。 咁但係呢套其實就普普通通啦，唔係咁多人睇嘅呢套。 好，冇㗎啦，應該冇新上落去㗎嘛。 冇。 以上香港觀眾用腳同荷包去投票，咁你以作參考嘅啫，唔需要信曬。你可以有你唔同嘅選擇。好啦，咁我哋開始講戲啊。咁啊，唔中意聽古仔，唔中意穿橋嘅朋友就熄機。 冇錯，因為戰狼二就可以諗到建軍大業，而且戰狼二成功又可以同軍艦島立傾傾講。咁你咁遠咧，我就獨立少少。 聽下啊，筆打嘅解釋先，個分析先。 系啦，咁我调翻转讲悟空传先嘅，我即系悟空传独立少少，好嘛好嘛，咁然后再讲桂蛙，然后就蛙噏就讲昆仑都翻嚟啦，好嘛，咁都带落去咯，好冇？好，悟空传就大家留意，第一咧嗱，其实个讲个背景先，好多人都唔知嘅，即系以为佢又系咩西游改编咧，其实唔系，悟空传系来自，即系悟空传呢三个字咧系来自国内好出名嘅网络小说嘅，得唔得？即系本身就令人再有人二次创作，所以严格嚟讲，悟空传系拍紧一个二次创作嘅西游。小说而是已经红了的小说在国内啊，咁郭子健拍啦吓，咁啊佢其实嗰个原作者都话佢其实系睇完周星驰、刘镇伟嘅《月光宝盒》，即系意思国内嘅《大话西游》，佢觉得好好睇，而好中意啲金句。系啦，可以咁讲，从而作呢个故事就悟空传，但系悟空传咧有个好大嘅唔同嘅，佢系描。當然佢以孫悟空做主角啦，就唔係以唐三藏，或者你應該咁講，唔係以行西遊做主角啦，即係唔係以一個西遊行緊去做主角。第二咧，佢就描述到悟空係只魔嚟嘅， 咁係離經半道嘅魔鬼。咁但係魔咧，佢做嘅嘢雖然魔，但係就發覺佢係都係有得恨嘅。反而就天神好多表面係得，咁但係就唔係即係唔係真正做緊正義嘅嘢。咁描述咁樣啦，即係人與魔，即係神與魔之間個分界係咁。咁望望佢嘅魔先係正義嘅，即係喺唔好轉嘅世界觀。咁而佢描述到孫悟空係一個係離經半道啊，大逆不道啊。不過就係、是、 我知你講嗰個悟空傳係咩嚟啦？即係記住啊。其實佢將嗰啲玉皇大帝嗰班人咧係講到其實係建制派啊嘛。 冇錯，係啦 ，Stanley， 我諗住即刻講嘅，不過你好快跳咗，冇錯。 因為呢一個係不嬲呢一個，如果你講呢個小 説，係啦，冇錯。所以喺其實係唔同，你嚴格嚟講係好正義隱喻，而且佢係以悟空，你可以當悟空代表一個當代嘅中國人咯。佢係做緊 下萬上， 佢係啦，佢係做緊革命，佢係做緊就話普世傳統價值。局限佢做啲乜，佢偏唔做。佢打破之餘就係話唯我獨尊，我嘅規矩就係普世嘅規矩。佢成日標榜啲，咁其實係應該話紅青少年向一個反烏托邦嘅小説嚟嘅。不過佢用咗西遊嘅角色嘅啫，入面嘅藤藤瓜關藤瓜係完全唔同。包括譬如今集嘅郭子健咧，入面有歐豪嘅，歐豪其實就喺建軍大入面做葉挺嗰、那個，亦都叫做國內好出名嘅小鮮肉啊。咁歐豪角色其實係天蓬咯，咁其實佢未來豬八戒咯，咁但係佢入邊完全型嘅，完全靚仔嘅，咁所以咧其實唔撚嘅，得唔得？當然佢用翻曬啲名，係啦，咁所以你食呢啲你要知你即係明個背景。咁睇完就好多人都話：喂，已經好似第九套講西遊嘅電影啦，即係已經講電影嚟計啊。咁啊，喂，好悶啊個題材。咁但係咧，事實個只見佢都冇刻意去扭橋，佢真係拍翻《悟空傳》即係呢個小説入邊講嘢嘅啫。我覺得，反而佢覺得佢自己想放自己嘢落去咧，係擠落去個打鬥場面，同埋個配樂，同埋嗰個氣氛營造咯。咁同埋咧，我覺得郭子健咧 感情線咧，嗰度 係啊，嗱，好多女仔睇覺得好粗，但我自問啦，男人睇，因為你覺得嗱，感情粗唔粗咧，就好主觀嘅嗱。你可以話29+1都唔犀利㗎，但我覺得好犀利咯，因為女性角度睇其實好 touch 嘅啲字，咁但男人睇會覺得好鬼狗血啦，無厘頭又講咩去巴黎鐵塔，覺得嗰段冇用咩廢嘅，純粹話 靚， 即係會有呢啲 愛情線係男性向啲，你啲就唔 係係咁講，佢所有個角度都係以男心情地愛女人行先，而佢哋冇溝嘅過程嘅，只有佢哋被不能被愛的結果。咁嗱，我覺得佢跳啫，我又唔覺得佢寫得唔深喎。佢其實係到位嘅喎，即係我覺得啲氣氛，或者應該話係嗰種叫男人浪漫咯，男人嘅視點看嘅愛情。 係啦， 即係佢得就得到，得唔到就得唔到。咁佢個聚焦就係得唔到。咁悟空嗰段情日同阿紫係醖釀緊，佢係追緊。咁但係當然又係嗰啲阿紫死咗咁樣，最後其實阿紫化成個木棍金剛棒嘅一部分嘅。咁佢有啲咁嘅套路。一開頭嗰條金剛棒咪咁樣嘅，到最後就變翻。原本個樣子，咁嗱，佢郭子健第二正咧，小説冇咁 highlight 之棍，郭子健加啲嘢嘅，佢係好用電影效果，好特別講之棍，佢每次之棍變化係好勁，落曬 close up， 畫曬 CG， 咁而之棍嘅變化其實象徵住悟空嘅入波嘅。咁而入波之餘，最後就有翻個金剛箍，個金剛罩唔係罩悟空，係罩支棍，因為嗰支棍喺套戲入邊象徵悟空嘅力量咯。咁悟空自己就象徵個意念，係啦，可以咁講，係啦。咁，所以好正嘅，佢幾次變化，咁個棍啲一配樂係真係震撼。咁而配樂係我後屘睇翻係泰迪羅賓，即係泰迪羅賓嗰天佢自己公司，咁係玩得好靚嘅。佢係唔止中國式，亦都有遊合電子音樂嘅，咁係好動漫嘅。 咁但係我想問，咁佢仲係唔係一套笑片嚟咧？因為你 唔係悟空傳唔笑，係啦，唔係啦。咁呢個啱小説二次創作唔笑嘅。佢睇完《大話西遊》， 呢個又係無謂嘅， 唔係㗎。因為悟空可以話真係佢真係反烏托邦小説咯。悟空傳佢，但係國內嘅人中意《大話西遊》，其實都唔係話真係中意佢笑，係中意佢周星馳、劉鎮偉建立嗰個好深情嘅世界觀，喺將西遊入邊即係嗰種係啦，愛你一萬 年嗰啲。呢套就擺脱咗，直情唔係笑片啦。 唔係笑片，一定唔係好認真，同埋其實嗰啲唔識拍笑片嘅。如果你問我，因為佢咁耐以來就係重口味啊嘛。 都冇人識笑嘅。其實佢啲件好鬼認真嘅，個思維都係啦。 以為又係無謂嗰啲唔係啊。 冇錯，咁咧嗱，打得勁，打得動漫，啲人話佢打得好鬼火影嘅。嗱，大家知道大概，即係如果大家幻想過啲熟，佢就龍珠就緊嘅。不過佢肯定唔會出龜波氣功啲啦。咁啊，但係啲氣啊、氣場啊、嗰啲風位啊，佢側邊佢做好多啲物件襯托，搞到你覺得佢好霸氣嘅。咁而打你亦都最後係唔係打等身嘅，佢係一個打最後你當一個合咗一個大巨人啦。咁而反而孫悟空都冇做呢個咩七十六變化，咁反而二郎神反而有變化啊。咁但係就兩個最後你當佢合作啦，咁一神一魔合作啦，咁價值觀唔同嘅二郎神，咁但係最後呢套嘢一齊打隻魔嘅。咁而最後點樣打得贏就梗係碌棍變大啦。咁所以係有樣嘢，一個細嘅人但係托住碌好多大棍嘅棍扮死隻好大嘅嘢，嗰隻嘢幾大就你如好似人悟空就人咁嘅身高，但係嗰隻嘢就似六十層樓高。系啦，玩到咁嘅，咁你好难拍得好精彩嘅，即系一个大小落差。但系呢套咧拿捏得好好嘅，系啦个气氛、个感觉就咁样。咁而又入边啲演员其实做得好嘅，我可以话彭于晏做孙悟空系我咁睇咁多个孙悟空角色，即系包括星爷啊最好。佢其实佢做得似，佢似即系悟空嗰啲悟空一切啊。好自信啊，又嗰隻咯，同埋佢啲眼神係有啲邪氣嘅，即係你問我彭于晏啊，本身嚇嗰、那個眉嗰啲位，咁做呢啲咁樣半魔半做自己咁樣嗰啲，即係有嗰種氣質好似，咁但係佢有變身嘅，佢戲入邊最後又變翻真係孫悟空個樣，即係意思猴子樣，但係就唔係人猿樣啊，即係唔係西遊記嗰隻超級殺人。猴子嗰只唔係，佢有隻即係化咗妝塊面咁，但係之後佢就變翻有人性，即係佢唔係純入魔，因為就阿紫幫佢綁住咗個金剛圈，咁佢之後就有翻個人樣嘅，其實咁樣咯，即係大致係咁。咁但係佢係型嘅做得。咁而你問我歐豪啊，同埋幾個即係女主角，嗰、那個女主角叫鄭爽，好佢搞嘢。咁即係做得好嘅都，我覺得即係 even 余文樂都好新嘅，即係余文樂你知可能定咗型啦喺國內。或者香港都叫定咗型啊！估唔到佢咁樣做呢個二郎神，都做到嗰種即係 奇怪嘅。其實佢呢個仲係故事嗰個時段，仲係喺大鬧天宮嗰陣嘅，你意思？ 之前佢仲之前，佢冇話唔係偷盤道，因為大鬧天宮其實都幾中後期嘅，唔係中後期嘅，即係 唔會有唐三藏噶，冇噶。 係啦，冇曬，即係佢完全未開西遊記嘅。 咁內佛祖有冇出場啊？ 冇，完全冇，係啦，觀音都冇，玉皇大帝都冇。其實呢度就聚焦一個你當唔知乜官都唔知咩人咁樣，咩真人咁樣咯。但係嗰個係奸咁樣。 明白。好，喂，唔夠時間，咁呢套仲有冇嘢？仲有冇補充？ 睇官能享受一定要睇，同埋就我覺得要帶下個主見咯。 睇翻先。 係啊，帶下個主見。即係如果你話柯打要拍一套咁樣嘅嘢，佢都 可能係漏咗啦，即係漏離曬啦，睇咗咁多套咁啫。如果呢套完全唔同嘅喎，咁又唔同講法。 唔係咁啊，咁講，如果古仔嚟計，都相約嘅，係啊，應該話。即係又係佢咁，事實佢都係一個孫悟空，即係你話題材係接近嘅，冇錯，係啦。咁但係就要值得睇嘅呢套，我覺得好。咁 Even 咧，呢套我諗落去就講鬼話啦。咁我自己咧係啦，我自己又唔係好中意鬼話系列啦。你睇到出文都知，因為我中意即係 James Bond 由其實疑凶啦，疑凶一、疑凶二、疑凶三，跟住到鬼屋乜鬼二十六，跟住講佢前面有咩嗰個咩修道院有幾個修女，跟住後又出現嗰只鬼話又而家再開一套鬼話。咁即係有啲叫做好似宇宙啊，即係呢 修道院嘅幾個修女邊出啊？ 修女個封咪鬼屋咯，鬼屋就鬼屋乜十六。 你講個鬼修女啫，佢講修道院嘅幾個修女。 係啊，佢有四個修女噶嘛，其中有一個奸噶嘛，黑掹掹噶嘛，著住個修道袍。佢鬼屋入面玩嗰只惡靈咪就係嗰只修女。 即 係 你講幅畫入邊出嚟嗰個啊？ 係啊，係冇錯，同埋佢查個前世話佢咩唔知喺個修道院。有扎手都俾人困住咗，好慘噶嘛！咁嗰扎係惡靈嚟噶嘛？即係我即係呢個鬼屋嚟嘅，好似。 我唔知咧，佢今次呢套戲咧，佢嬲尾出翻嗰隻修女嘅鬼， 係嗰隻 咯，關係。 係喎，因為呢度要講俾觀眾聽，係啦，講俾觀眾聽有彩蛋嘅，你即係字幕後係仲有一幕嘅，係啦，咁好多人都走咗啦，我睇嗰陣時，但係就係有嘅。 要講清楚，有啲人以為咧。就播完一輪字幕，影翻個 Annabelle 公仔只玉嗰度， 唔係 之後字幕再完曬， 最後 所有字幕都係仲有一幕嘅。咁但係啦，冇錯啦，啲人都 走咗嚟嘅。你講埋咯，會唔會你講埋 ？Pasco 你講埋。 唔係，其實嗰度我只不過想講一句咧，就係話我自己好中意温子仁嘅戲，或者佢呢個系列，但係咧好可惜咧， 今次呢一集啊，就是今次呢一集，即係佢都係上一集嘅安妮布爾係最差嘅集。即就算以成個系列嚟計，我就認為係咁。但我唔知點解坊間咧，有人覺得呢集拍得好過上一集啊。 因為呢集咧，你問我係我知，因為呢集客觀眾嘅元素係多嘅，但係客咧，我覺得已經去到唔係用電影語言啦，而係突然之間明劇都估到佢係客嚟，突然之間整啲好大聲咁樣，即係 even 連個對門純粹拍拍落嚟，咁嗰下聲係突然之間咁大聲，你係人都會有啲跳一跳噶嘛。即係我覺得已經用到係已經叫做最直接，都唔係話玩氣氛、玩部位、玩電影語言啦。咁樣夾硬下嘅，我覺得有啲突然之間係炒熱嗰只震你呢只咯。咁你問我嗱，如果驚慄指數，我真係覺得呢套係好多，因為我都睇我睇前啊，我嗰日睇午夜場嘛，我係禮拜四睇午夜場，我現場係多女性觀眾嘅，即係旺角啊、MK 嗰啲，哇！真係嗌佢哋堅嗌係嗌尖叫指數高啊呢套。但系呢套戏好特别啦，有女仔尖叫指数高之外，呢套戏同场系有男仔耻笑声嘅，呢套戏系有嘅，所以好得意，嘲笑声同呢个尖叫指数接近，真系个比例差唔多。 我睇场系连啲女仔都笑、啊， 我都笑，唔系有几位真系好笑嘅，即系呢样好差咯，系一套咁正，嗱佢本身正经唔系笑片，但系出嚟交代出嚟好笑。包括就係話，當你喺度躝緊啦，見到隻鬼架營造都撲埋嚟，跟住隻鬼手走上嚟找你嗰下咧，佢唔知攞一嚿嘢揼嗰隻手，隻手痛。 我驚聽眾以為我哋講緊呢套戲係有啲笑位好笑，唔係笑位係驚嚇位，但係啲人反而係好笑啊！ 係啦，即係嘲笑嗰種，係啊，即係失準嘲笑嗰隻咁樣，唔係。不過佢有啲位就嗰啲就係話佢嚇你嗰啲夾眼驚嚇係即係特登整到佢驚嘅。咁但係佢入邊係有啲位好失準地係啦，令人覺得好即係係啦，即係唔又唔合邏輯之餘，又你已經好投入去咯，但係發覺突然間整翻醒你嘅，即係咁樣嘅。咁係有呢啲位咯。咁同埋我唔鍾意呢個系列，就因為今集其實就係佢出咗又出咗啲怪嘅，即係譬如第一呢，佢有隻稻草人啦，咁呢個劇集啦。第二呢，佢做咩落到個底，個底又有隻嘢躝嘅，嗰隻嘢未見過，第一次出咗嘛，即係佢搭即係話係布粒啦，嗰個位。 唔係，其實今次呢隻鬼係百變形象嘅、 哦， 其實都係嗰隻。 咁但係問題， 除咗應該除咗個修女鬼之外呢，其他都係嗰隻鬼嚟嘅。 系啦，系啦，应该系啦，修女鬼点都要分开噶啦，我觉得。咁反而，但系又感觉佢应该嗰阵时佢上咗去身喺上面噶嘛，点解下面有只嘢躝咧？我又唔系好明白。 我都想问，我都睇到想点啊，即系点啊？ 系咯， 佢根本就杂崩楞到咧，攞晒所有元素啊，包括精子个井啊，喂大佬，你做咩戏嚟噶？乜都有齐嘅。 系啊，又有井。 嗱，啲公仔本身已經差 OK 嘅啦，即系咁呢个冇办法，因为差 OK 本身本来个 idea 都系嚟自呢个 Annabelle 嘅。真實嗰個嘢嘅，咁你啊嗰、那個似唔出奇啊？但你其他嗰啲喂擺明喺第二套戲借過嚟喎。 嗯， 咁你 係啦，個井好大嘅，個井係特登抽政治嘅，係啦，個井因為冇意思，其實佢唔係井得㗎，佢好得㗎嘅，冇錯。 你抌個垃圾桶咪算咯，點解要嗰度啫？ 係啊，或者揾火燒佢咯，正常。係 啊， 你想點 嚟？點會 抌？佢點會抌？佢話抌聲，你邊會？啲人就話抌聲做乜啫？你邊會趌個頭去望㗎？明知拉㗎啦。 係一抌咗就走咯，嗬？ 係咯。冇咯，你明知，冇咯，一类似咯。 佢仲要话，其实即系我唔知有几多款 poster， 我见嗰款 poster， 佢仲要嗰个女系企喺个井隔篱，嗰幅 poster 即系咁重，其实个井一啲都唔重要嘅， 一样重要，亦都冇解释嘅。 包晒头啊，都 系啊！你话以前死咗人，拱咗个老婆落去，咁仲明啊嘛？佢唔系嘅，独立嘅，系啦，个井堕唔堕落屋企又唔知嘅。咪咯，又冇解釋嘅，咪咯，拗曬頭，咪咯，即 係好難詳細同大家講啦。就係總之佢咧就好多嘢咧係唔連接，咁佢就夾硬玩嘅啫。你話想話稻草人啦，但其實稻草人都係嗰只黑色怪，其實個黑色怪咪就係 Annabelle 嘅真身。 係應該係啦，我估 係 啦，應該。 不過我覺得最好笑就係其實嗰個真身係邊個咧？其實就係呢套戲嘅嗰、那個那個音樂大師，即係個真正反電影配樂嗰個音樂大師啊。 即係佢落嚟做好想劇 情，係佢做埋鬼， 咁搞 嘢。咁其實咧，佢原來喺 Conjuring 系列咧，佢都不嬲有嘅。佢話、 哦，明白，哦，即係不嬲都係有 呢個唯一叫做係俾大家知道嚇。不過嗰隻黑到咁，我諗 我边个做 睇唔到啊！我真系认真，同埋佢系会变高嘛，即系喺个回忆片段话佢食完饭拧转变高嘅就 系 咁啊！ 大人 系咯，但系佢咁变高咗，好似见到只眼喺度着灯啫嘛，跟住都唔知咩，一团嘢咁，我都睇唔到 嗰只我谂 C G 嚟嘅啫，嗰只啫。 系明白 。唔好理佢，知道佢系几乱嘅， 系啦，佢根本上都冇交代嘅，好多嘢都。咁二来咧，我又见佢第一惊吓位咧出得好似嘅。接近差唔多唔知半個鐘 頭，搞咗大輪㗎，冇。 係搞咗大輪，而嗰大輪咧，你話對於後期有呼應，我唔介意喎。但係佢冇咯，佢後期反而係一個純粹打怪，好直接地過去上咗嗰個女仔身，跟住就打怪，亦都中間冇猜忌。你通常玩呢啲上咗身，跟住有個嗰條女仔都要扮翻係女仔，有啲同伴又唔知，有啲嘢覺得佢有啲問題，佢又唔係喎，一上咗身佢已經撞我啲人已經走啦，咪咯，咁你變咗一條直線去，好悶咯。 有冇問題咧？我成嗱，如果我成日以套戏以剧本出发啦，你会觉得就系嗰个被上身嗰、那个，即系嗰个其实有啲唔知小儿麻痹定咩嗰个啦，只脚有刺， 脚 嗰、那个，你觉得嗰个女主角嚟噶系咪？ 系啊，但后屘发觉 唔系，其实唔系。如果你睇翻咗 position 同睇排名咧，其实就系佢嗰个 best friend， 即系后屘同佢斗嗰个先系女主角。即 系 嗰个女你睇咗半套戏吓，你觉得佢都 知道系好细啦，系啦，冇错， 嗰个真系主角嚟噶，咁吓咁都得， 系。冇錯， 不過咧嗰個女咧今集就做鵪鶉嘅，但其實佢就係之前做嗰個碟仙啊，就係佢係做嗰個俾鬼上，佢嗰個先係啊。咁同埋呢個女仔咧，原來咧之前喺呢、這個即係嗰個我以為係配角，但其實女主角嗰、那個，原來佢係喺呢個奇異博士入面咧，原來佢係做佢個妹啊。 哦、 做奇异博士个妹，但系咧嗰段戏啊成段 cut 走咗、哦、即系佢一段原来系有段回忆咧，奇异博士都系细路仔。咁佢妹就係呢個女仔做，咁而呢個係有呢個人物嘅漫畫。 明白。 OK。 係啊，咁其實呢個女仔咧都好多戲嘅，即係講翻俾大家聽。 都叫一線童星啦，係嘛？明白。 咁又未去到，不過原來都拍咗好多戲，都有拍過超人片咁。咁嚟緊都有嘅，但我就唔好記咗邊出啦，因為頭先睇資料我忘記咗，係啦，都有好幾套戲。咁而嗰個跛腳哥咧，其實就唔係咁細個嘅。其实嗰个就系大个噶啦，已经，不过佢唔知乜仲系咁，好似好细个咁个样，系。 哦。 即系15岁噶啦。 二三啦，分钟，明白。 唔系15啊。 哇，咁佢又真系好鬼细喎，佢个样望到都20。 系啊。 明白。 系，唔记得有冇计数，我一唔系对住资料，系我之前喺资料睇过，一个大人嚟嘅，唔系即系大个啲喎，唔系话小学鸡嚟嘅咁。 冇错。 你叫佢平时影相系戴晒耳环咁嘅，即系唔系细路女嚟嘅，系。 咪呢度我總結翻啦，即係總結啦，係啦，即係即係從來我覺得尖尖兵呢一個系列咧，你當係叫鬼屋宇宙，其實我覺得鬼屋宇宙都論疑空噶嘛，即係論埋噶嘛，同疑空，即係雖然時代唔同，同一個 series 咁樣，咁我覺得成個叫做尖尖兵恐怖宇宙， 疑空斷開嘅，疑空 斷開嘅，哦，但係個問米嗰個唔係其中一個，佢嘅後人就係問米嗰個女人咩？唔係咩？我成日以為係。我唔好理啊，咪咧系啦，即系你当系两大叫诡异 series 都叫做系叫詹姆斯 van 嘅恐怖片啦。我觉得佢最大问题就成日中意咧，即系恩怨情仇，有啲鬼就揾啲鬼嘅诞生嘅经过。 佢唔似詹姆斯 van 系列嘅。 系，咁恶灵就有恶灵嘅前因后果，咁佢点解会变恶？咁佢成日每一集都出啲新嘅鬼，即係譬如今集都係啦，出咗隻嘢，咁跟住個形象上有啲唔同嘅，包括佢依家佢變咗稻草人啦，又會喺個鬼娃狀態，咁但係又會又鋪得好，咁跟住好，咁譬如你鬼屋之前有個轉轉咯，嗰、那個旋轉嗰個走馬燈咧，有隻怪出嚟，咁隻怪又出咗嚟，但係又後屘又冇講，咁可能如果嗰隻受歡迎嗰隻怪又獨立講，咁咧類似咁樣就變咗好似。只不過是恐怖片的 TVB 咁咯，即係 TVB 劇咁咯。咁你啲鬼嘅恩怨情仇，佢究竟點樣會成魔？佢同呢家人有啲咩關係？佢之前殺咗幾多人？其實任你吹啫嘛。即係我覺得呢啲叫沒完沒了一路播落去咧，我就好唔 buy。咁問題就都係睇入面個細位，佢拍啲位究竟係咪有心思嘅驚嚇位？呢套我最失望就是因為以往咧 TVB 片出名，譬如啲鬼屋二咧，係有啲好窩嘅生活化嘅橋，譬如啊睇住幅相，但係幅相突然之間。嗰幅相系人头像，但原来系个鬼，佢揸住个相框个架咁嘅出埋。 系啊，嗰度好。 系啦，咁另外又会玩拍手嘛，玩我啊，我匿埋啦，俾个拍手掌声。咁但系观众睇到只手系鬼手，但系个小朋友系蒙咗眼嘅。嗱，呢啲咪干咯，即系窝啫嘛，生活化。但系嗰种惊栗感觉系你要砌过，系你觉得哇，真系贴身挤落去小朋友度惊。系啦，但系今集就全部冇晒，甩晒系留于嗰啲俾啲怪声啊。背景啊，歐科後面有嘢一樣喐啊，個公仔成日望住佢啊，諗佢梗係會眨眼，佢死都唔眨眼，但係就會 轉咗，佢又會轉咗個位，即係呢啲係最低級而都低水準嘅驚嚇位，咁啊純粹為俾怪仔突然間嚇你啊！即係有啲咩好嘈嘅聲咁樣，哇！成喪屍都拉埋嚟，佢仲玩到依啲咯，咁啊變咗真係冇料。咁我覺得會唔會關個導演事，係嘛？應該。 我絕對係。 係咯，嗱，即係其實關燈我哋冇料到。 以前咧，但係不打都 OK 啊，起碼覺得是不是關。係 啊， 呢一套 覺得唔差㗎，係啊，呢套 就表現咗佢嘅缺點。我仲睇到咧，哇！佢識唔識拍戲㗎？咁我覺得 係到㗎。我都覺得係，所以我就懷疑似咪關燈咧，先至咩有當堂。会唔会啊？关关接接咩？佢监制咁样都唔系冇嘅，我明白。咁可能辅导帮佢手咯。佢本身导演就冇料到。 系啊， 即系咁。 我唔知啊，其实未必嘅，即系可能会唔会呢一个题材佢唔拿捏都好咧？因为始终佢呢个题材唔系由佢开始噶嘛，即系系咯，即系你鬼娃系第二个人拍开再接手再接手，可能或者题材唔啱都有机会。但系咧，我讲一个再恐怖啲嘅消息俾你听啦。比佢更恐怖啊！就係佢做嘅嚟緊就係拍呢個阿 Sam 即係呢、這個 Captain Marvel 啦。Captain Marvel 其實係本來係男人嚟噶，即係 DC 嗰個咧就係叫 Sam， 即係嗰個嗰、那個著紅色衫衫喺度閃電嗰、那個嗰、那個、大 會嗌啊嘛係嘛？咪 Sam 咪導彈 咯， 係 咪？閃電咁個細路仔就變咗呢個 呢個 大隻。咁即係話咧，佢對頭嗰個本來就阿 Rock 做嗰、那個嗰、那個啊嘛。咁但係而家就話嗰、那個嗰套戲入邊唔會有阿 Rock， 但係阿 Rock 係自己另外嘅嗰套戲係就咁、是、啫。咁但係咧最恐怖消息就係個導演就係呢個《切密關燈》呢個導演啦。 咩啊？ 咁我直接擘大口，哎呀，諗住奶硬啊！咁即係就係、是。 哇！佢咁低拍出咗聽到，佢咁多錢嘅戲點識拍啦、啊？ 我唔知道，我唔知道，我就係覺得佢咧，佢拍短片係唔錯嘅，因為佢的確有好多套出名嘅短片嘅，以往拍過。 明白，明白。 咁《切密關燈》嘅原作其實我都覺得拍得好好嘅喎，即係嗰套我都好讚賞嘅喎。 哦。 咁我就係、是、我都覺得佢拉長呢個故事之後咧，佢好似塞嘢落去啊。係， 冇錯。 係啦，即係佢唔係可以將個故仔拉長得好，佢只係只不過冇辦法啦。咁退兩個鐘，我咪冇嘢都揾啲嘢發生下咯。咁係咁定係其實係編劇問題。咁我唔知啊，我唔係咁清楚啊。但係出出嚟，事實上呢套戲咧並不太好睇。除非你個驚嚇點啊，你本身驚嚇點比較低，即係你容易啲會被嚇到嘅就 OK。但我實真係見到連有啲女仔都喺度笑咯。即係你平時女仔都好好易嚇嘅咧，都唔得啊！佢哋都覺得咩咪引我笑啊？呢個恐怖位就笑位嚟㗎，喂大佬！嗱，其實套戲冇笑位㗎，同大家講， 係啊， 應該就冇位要笑㗎，係所以其實係咪唔得？仲有今次咧，以往啦，嗱，以往啲音樂啊都幾詭異嘅，今次咧冇鬼出現嘅時候係直情靜過鬼啊，係冇音樂㗎，係。咁係咪今次因為嗰個搞音樂嗰條友？做埋演出就唔得閒幫佢搞音樂啦，我懷疑嚇，就冇音樂嘅，所以其實咁點會一套鬼戲可以冇音樂嘅咧？我真係好服佢咯。咁我係計 Power Ranger 之後咧，我第二套俾零分嘅戲嚟嘅，真係唔好意思，真係唔好意思，因為我真係 真係過咗係嘛，過咗 係啊，真係過咗。 我覺得技巧就真係差唔多啦，接近。不過我又咁諗啦，佢都有啲叫做咩啊？不过系你问我一定系低分嘅，不过你话系咪零就，我都一两分啦，系啦， 可能有啲过分嘅咁样， 系， 咁你俾翻少 credit 班女演员， 系啊，俾翻啦。 如果我冇记错咧，嗰个女主角啊，即系个后尾反击嗰个女主角，佢应该嚟紧就系嗰套讲天气嗰度啊。即 系 天气控制嗰个科技咧，咪阿志龙三白做主角噶嘛？佢应该系做阿志龙三白个女。如果我冇记错，系啦。咁我唔知有冇搞錯啦，我一樣憑記憶啫，係啦係啦，有錯啊，大家即係更 好 ，OK， 就咁啦。 喂，咁啊，夠皮啊呢度，喂，咁啊，哇，快講啦，咁跟住就到啊，軍艦島咧，好嘛，然後最後就 軍艦島，軍艦島我中意睇，阿芬兒中意睇，不過馬就阿芬不打咧係就唔係咁中意嘅，咁啊， 係啦，中嗱，即係我又唔係話插佢唔合格嘅。但係就又係個 expectation 好高嘛，因為講到又話，即係票房反映就韓國史上冠軍啦，佢贏埋《屍殺列車》啦，咁又出街最大鑊就好多都係好評，係話叫好叫座。嗱、嗯、我唔 expect 佢係一套好緊張、好有張力嘅戲，我反而覺得佢應該係會寫到嗰段事實係好或者叫做好感動人咯，即係感動到韓國嗰啲人嘅慘。而又日本人嗰種唔好，咁我 expect 係咁，甚至乎佢話因為入面好多礦洞啊、求生嘅場面，我 expect 起碼有唐山大地震嗰隻逼力嘅，得呢個就我 expect 嘅。誰不知入到去咧，第一就係個模式唔同咗， 大家唔好諗住好多抗攻戲，抗攻戲佢有，佢有一場叫表述咗入面幾咁危險，但係佢入面真正掘礦嘅畫面我諗得十分鐘到嘅啫，其餘大部分都講個島，而講個島咧，佢又唔係講緊佢受剝削嘅情況，佢好多佢上到個島其實變咗好普通嘅逃獄戲咯，可以咁講話。即係逃獄戲或者叫反抗戲咯，咁啊成日傾偈啊，成日喺度有策略啊，又點樣去點樣配製啲事啊，咁你玩咗呢啲就流於叫做故事劇情上嘅需要嘛，但係就唔係實情電影導演要表達嘅嘢嘛，佢同你想講嘅中心思想其實係過場，呢啲睇完一次就完㗎啦，即係除咗情節上嘅交代，咁但係佢又聚焦擺咗落去呢啲反而多嘅，咁同埋亦都係擺咗喺最後就啲即係逃獄之後死啊，好多人死啊，逐個死啊，跟住好多人走啊，即係嗰種災難式嘅場面佢就煲得靚，咁但係有技巧嘅，即係確實係呢啲拍得靚、拍得多人，亦都音響正嘅，咁但係我覺得佢係個編劇個擺位或者叫導演佢個取向咁樣去攞咗 邊解咁樣拍咧？ 係啦，你係咪背負住咩咧？咁因為你問我呢件事。咁佢又話標榜真人真事啊，咁但係睇翻就知，咁其實佢套戲入面都好鬼狗血，好鬼 TVB 嘅，咁入面啲劇情又好鬼 TVB， 好唔真實嘅，咁睇翻就知其實成個故仔假嘅，即係佢只係有咁嘅背景嘅啫，即係用背景咁樣嘅真史實嘅地方、史實嘅事件，咁但係入面填嘅嘢全部都係假，即係包括就話啊，原來有個韓國嘅領袖，大個領袖原來係人哋嘅嗰條針嚟嘅，咁呢啲全部都係扭上扭再加。咁但係你點解拍一套咁有民族大義嘅戲，你要加呢啲咁樣嘅叫做好似特務片啊，或者叫做娛樂片、商業娛樂片嘅情節落去咧？咁我覺得多咗咯，即係呢個取向已經錯，咁我覺得係有啲錯嘅方向。咁二來佢又講到話點樣張力好勁咧，我覺得嗰啲唔係叫張力咯，佢係叫做。因为我觉得虽然佢人多咋，但系其实佢成个感觉佢唔紧张其实。呢样嘢我会咁讲啦，如果呢套同建军大业比咧，某啲场口建军大业系真系完整嘅。即系呢样嘢，即系如果你讲嘅场口上啫吓，唔计意识形态或者个剧本，咁有啲逃难嗰啲位咧，即系以啲叫多人入又叫作战嗰个拍法咧，建军大业系拿捏得好过军舰岛。咁三來就佢最後嗰啲咧，好鬼狗血嗰啲，包括就係有阿苗瑞有個妓女啦，咁有個黑社會大佬又冧個妓女，咁跟住仲要耍碎行埋去，最後死埋一齊。咁呢啲係好鬼叫矯情咯，即係嚟到我覺得你九十年代都仲可能有人會覺得掰咯。譬如我而家啲背體，我覺得好大咯。你加呢啲咧，你成件事變咗好鬼 TVB， 好鬼即係狗血咯，係咯，即係耍狗血啊，亦都係悶咯，係咯，即係。咁佢做乜咁又遇到佢喺度諗嘅，咁男主角又係咁啊，純粹 sell 佢一個打幾個咁樣，咁但係到最後佢又唔係好關鍵喎，即係個戰力唔係好關鍵喎，咁啊跟住個不過個音樂佬啊搞嘢，因為個音樂佬其實之前有套咧，個導演原來就係、是、我咪話讚過就咩叫咩粗狂警察山琴富二代啊，有套咩戲喺香港型啊，佢喺韓國叫做唔知辣手神探之類，咁原來就係呢個導演拍嘅。即係而家叫佢抵，係啦，咁所以佢就揾翻上 嗰陣， 係啦，係啦，係軍艦島 ，sorry 嘅，咁佢就揾翻當時就上到叫成名嗰套，原來嗰套叫《辣手神探》咧，喺韓國就好收得，即係不成高，但係就話哇拍出嚟勁棍咁樣，即係山球。 咁關個音樂佬咩事咧？關個音樂佬咩？ 個音樂佬就係嗰個草底師警察啊，個草底警察個男主角就係音樂佬。 哦，就係佢做翻輪。係 啊，所以佢揾翻個班底，同埋入面嗰啲音樂人咧，都係喺上集嗰啲差佬，佢會下面嗰啲人嚟嘅，即係差佬下面有手下啊嘛。咁啊，嗰個大叔咧，其實喺上集個草底差佬入面做得好型嘅，佢就唔係走呢只嘅，所以佢真係有演技。佢今集就走嗰啲好似話為求生存啊、小市民啊、涉霸咁樣嗰啲即係為求生存嘅人。 差佬嘅咩？ 聽唔到咩？系啊，差你 啊， 系啊，我知差你八字酥咁样噶嘛，系嘛，冇错。 唔系，佢咩话？性格都系，甚至乎咧，你可以话佢似阿新年讲嗰套咩话，即系话同个仔咧，即系德国入咗集中营咁，佢犹太人就呃个仔话，其实呢个系大家一齐玩游戏嗰个叫咩 啊？一个幸福的传说啊，应该 系啊，冇错。 佢有啲似系咁样嘅个套路。 系啊。 咁但系我嗱，因为我就知道晒成个古仔先入场嘅，所以我唔会有呢、這个 明白系啊，即系错误嘅预期 期望，因为我成完全知道晒成个故事噶，我做嘢，我系睇佢点拍嘅啫。咁所以我唔同嘅，我感受可能咁，但系新年都系新鲜入场噶，不如等新年讲两句呢、這个啊，系。 哦，咁呢套啊 ，sorry， 啱啱更正翻，應該係一個快樂的傳說啦，講翻先。 係一個快樂的傳說，即係喺呢個德國集中營嗰個猶太人父子啊，咁啊好開心咁度過嘅，可以係嗰個好特別苦中作樂嘅故事。係。 咁至於呢套咧， 呢套《君臨》 咁我覺得其實佢都拍得算唔錯嘅，即係如果你計翻下，其實佢真係嗰啲。你啲元素喺翻曬度，不過佢確實咧就唔係聚焦翻喺佢嗰個礦，即係掘礦嗰樣嘢嗰度。啊，你頭嗰十零分鐘已經做曬嗰啲嘢之後就，真係 冇啦。 係啊係啊係啊。咁咪反而係聚焦咗佢哋喺點樣走甩啊，點樣去策劃呢件事嗰度啊咁。咁如果你諗住去睇佢掘礦啊，點樣辛苦啊，即係好似華工血淚史咁樣咁嚟睇嘅話咧。咁啊，係會爭嗰啲嘅，但係咧，確實佢係幾拍到嗰種，即係如果真係要拍呢個華工血淚史咧，應該都係拍成咁嘅樣子，我估計，因為佢幾做到嗰種感覺，即係好辛苦啊，之後又要點樣走啊咁樣咁，但係咧佢中間就蝕咗。 華工血淚史唔會走㗎，你係自愿去嗰度喎。 吓、啊， 虽然都系卖猪仔，但系即系你唔系话会话谂住逃走啊，即系逃狱啊咁样嘅。 未至于逃狱，咁但系可能佢都会想争取啲权益啊，或者反抗啊之类咁，都有少少嘅应该吓、啊。不过未至于中华英雄咁啦。 佢真系打呢、這个， 即系话天煞孤星喎，系嘛？ 咪中华英雄都系初都系华工血史嚟噶嘛？ 系、明白。 O K， 嗱，咁我咧就覺得呢套嘢其實係一個舞台劇嚟嘅。 係。 佢如果你抽翻曬所有嘢出嚟咧，其實呢套嘢可以喺一個舞台度表演。但係我講嗰種舞台當然係孤星類嗰個級數啦，即係個舞台好大，你都可以隨時換景，啲景亦都可以好誇張。咁可以同時一個舞台上面咧有幾十人走嚟走去嗰只舞台劇啊！我講緊，唔係得幾條友嗰啲啊。咁我會想象呢套戲咧，其實佢成個故仔咧，其實可以係一個舞台劇嚟嘅。因為佢好多位咧都幾舞台劇嘅，即係你睇佢最尾落幕，即係最後嗰場戲，點樣睇到個原子彈就即係個飛機飛過你頭頂咧，咁跟住長期就爆炸原子彈，咁個女點樣望住嗰個大蘑菇圓場，佢其實係好舞台劇嘅成件事。 明白。 都根本佢好舞台劇嘅成件事，嗰個做法都咁，只不過佢呢套係用一套電影咁嚟表達，咁所以如果呢套戲咧，我諗如果要修正一下大家個入場心態，其實你當睇一套drama 先，你唔好諗住入去睇 action 先嘅。雖然佢有 action 啦，但係佢你唔好諗入去 action， 佢大部分人都係講嘢。咁到底呢一班人被賣豬仔到去呢個地方嘅時候，佢哋都唔知嘅，尤其是班男主角，佢哋唔知，佢哋以為去日本演出啊，點知原來俾人賣豬仔去咗嗰度做礦工。咁去到嗰度個女又俾人捉埋，爭啲要變埋慰安婦個細路女喎，個細路女就係呢、這個。斯殺列車入面嗰個細路仔嚟嘅，其實你應該會認得嘅。 好 有個樣咧，即係佢個樣咧，一驚佢哋咧就會變到個囧字咁噶。係 啊，交埋尾頭 咯。阿胡杏兒之後咧，另一個個樣會變囧樣，但係咧人哋呢個變囧樣，你唔會憎佢嘅，因為佢個樣真係好驚。你見到佢個樣，哇！你真係好俾佢帶動到嗰種恐懼嘅，好嘢喎呢件事。 面容扭曲嗰種囧啊嘛。 真系噶，真系，但系咧，胡杏儿一直系佢变咗嗰个样咧，我唔恐惧噶嘛，我恐惧佢啫， 系佢呢个唔系恐惧佢演经嗰个角色，系啊，恐惧佢个演员本身， 系啦，所以呢套你睇嗰阵咧，我亦都会深刻好难令我联想起呢个巾帼枭雄三嘅，系啦，咁但系咧呢套系一套拍得出色嘅一套抗日嘅戏咯，就唔系。即係你見到嗰班日本佬咁，咦？呢個咪阿 Bob 咧？呢個係咪阿金剛咧？咁但係呢套戲入面佢就當然佢都幾會醜化嗰班人㗎啦，冇辦法嘅，因為呢套戲係的確係有佢哋韓國政治正確嘅呢個元素嘅。咁不過咧，佢係咪真係好重咧？咁如果大家撇開咗嗰、那個佢哋係韓國人嗰啲日本人之外嘅話咧，你咪當佢咪反抗軍打緊帝國軍咯，你咪當嗰啲係黑武士白兵呢班咪阿 Luke 地，你咁睇都得嘅，即係佢其實咧可以拎走嘅嗰啲元素喺呢一套入邊， 冇錯。 即係你或者你換算呢班係中國人俾人拉夫都得，因為事實上啊，我睇翻佢記載啊，係中國人俾人拉夫嚟呢度多啲， 係 同埋中國 佢哋韓國人咧反而係嚟開工嘅，真係多啲。 明白， 系啦，咁當然佢哋都係待遇都係唔及日本人，但係其實係有日本人嘅， 其實居住喺度嘅人亦都係應該係有日本人嘅，亦都係有民居嘅。但係佢呢套戲咧，係好似講到嗰班全部都係軍佬咁，其實唔係㗎。係， 明白。其實 嗰啲 技術人員啊嘛，都係有技術人員㗎嘛，係啊，明白。 係啊，咁解啫。其實有日本人喺度做嘢㗎。係， 冇。 但呢度你搞到點解日本人全部都係軍佬嚟嘅？唔好。咁你覺得嗰班軍佬會去轉過咩？ 呢啲歷史嘅我哋會一陣再講啊。 系一阵就讲少少啦，系啦系啦系啦，其实军舰岛系一个好特别好特别嘅一个地方嚟，一阵先讲系。 系 咁， 我 Facebook 有人去咗啊，有兴趣睇下我 Facebook 有啲相摆出嚟啊，系啊， 有人去咗啲 真实嘅， 而家系可以登岛旅行嘅。 系啊，而家旅行又几啲，但系一定要有要 local tour 嘅，即系你唔可以自由登岛，亦都唔可以航拍，你只系啦， 因为 一定要 有 导游。冇錯， 因為嗰個其實危險性，即係啲嘢會冧會剩噶，隨時咁你要跟住人哋。如果唔係，到時你有出咗事就無謂啦，係啦。咁其實係值得一睇嘅，的確係一個好特別嘅一個 去 嘅， 係啦，長期咁樣，係啦，好近。 冇 錯， 同埋如果 咁咁 大家守恆嘅話咧， 咁套戲咧 係可以 修正翻你嗰個想入場睇乜？ 係啦，嗰個 expectation 冇錯。 係你修正翻你 expectation 咧，其實呢個係都係可以好睇嘅，係啦。 好， 咁我系非常满意嘅呢套，我自己系啦， 系冇错。好，咁啊， 新年 咧，我都系OK 嘅，几中意嘅。 OK， 系啦，系啦， 我就合格多啲啦，系啦，即系我唔系唔合格，不过就冇到想象咁神，系啦，我合格多啲啦，60分咁啦，系。 系，即系其实佢系个导演手法嗰啲系有嘅， 系冇错冇错。好，跟住就喂到战，系啊，跟住战狼二咯，会唔会系嘛？ 正正啦呢套，系啊，要讲讲啦。 咁呢套勁啊！勁在咧就已經啦，我出文嗰陣時就話佢即將衝，即係過咗33贏咗美人魚啫。咁但係而家依一刻咧，其實佢只不過係係啦，佢只不過係而家係十七日啫，總票房43億啦，咁已經破曬中國歷史啦，43億想當年最史上第一位就係美人魚啦。咁而家43億足足多10億，咁佢仲17日啫。啲人話預計有機會即係衝50嘅，係啦，嗱有冇水分，有冇篤數唔知。咁但係同期咧，建軍大業得3億嘅啫， 好啦啩？ 係啦，係啦，我就話你話水分大，吹大個勢，咁你五十，你吹大咪都有30啊？當有20嘅假，你都30，咁你又調翻轉，咁你上當年美人魚33冇吹咩？啱唔啱先？你又調翻轉嚟咁講啊嘛？33都有吹，咁佢冇33，咁佢都有17、18，咁你都贏佢大半啦。 係 咪先？咪咯，咁同埋事實係做到個風潮嘛。我成日話有時票房好，咁多唔多人講先？咁你要有話題。咁事實就係國內哇，衝鋪天蓋地。你上微博啊，上百度、貼吧，啲吧全部講緊戰狼。咁當然上面都唔係話一面倒地大讚。咁呢啲戲你一上咗咁大，大家討論咯，又會笑啊，唔經入邊哇打抵抗力啊，中刀都冇事，即係都有呢啲嘅。咁你睇都係做咩入咗成個國內嘅網絡文化啦。咁啊打戰狼， 提升一定 係啊話題咗咁啊，一定要講啦。咁你問我香港冇睇啦，自己諗辦法睇。好多方法睇到嘅， 好似就嚟都有機會上喎，好似呢套咯， 應該有咯。如果而家票房咁高，係啊，係啊，票房咁高好難講。咁《戰狼一》咧，其實坦白講，香港有上嘅，不過一個禮拜落畫嘅。我嗰時我係衝入去睇，因為咧，我嗰時你冇嗱，唔好話我又係吹水啦。我其實好早我已經覺得吳京又要到，就因為係來自《殺破狼》嗰個殺手阿 Jack 嘅。咁我覺得佢咧有身手，加上佢呢種。即係佢個叫改朝換代啦，咁咧因為大家真係睇得太滿成龍啊，最即係你話叫近呢十年嘅丹爺，但係丹爺始終老啊嘛，即係佢起碼佢駕馭唔到一啲20至30歲呢個 age group 嘅角色咯，即係你揾丹爺，你一定係做一代宗師，一定係做差佬，做老差骨，佢唔可以係一個新晉差佬出嚟 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 進啦。咁另外吳允倫同埋嗰個叫做安志傑，咁都 OK 嘅。咁呢四個都中意。咁嗰時我已經叫留意，咁所以見到話吳京，因為咧佢戰狼一咧嗰陣時出名咧，就係話冇人肯投資，阿吳京自己買樓、買車、買樓去頂埋個尾期。咁其實戰狼一就幾粗嘅，即係特技唔勁，就好窩喺成喺個森林度打啊嘛，講起打邊境咁樣。嗰陣時咁低成本咧，嗰陣時要四五億，要跑出咗 刀仔腳都大 啦。好高啊，四五億都好勁，即係好似接近好似天頂盒咁樣無端端俾爆出嚟，有人討論點樣。咁嗰陣時睇我覺得咧，吳京醒嘅，佢係攞到個民眾嘅情懷咧，佢唔即係呢樣嘢我講啦，即係總結講啦，我覺得佢唔係 sell 緊共產黨。佢攞個位就去 sell 自己中國人啫，佢成日好強調中國人嘅核心價值，但佢避咗唔談黨，唔談一啲好老掉牛老套嘅嘢，佢純粹講翻就話啊 民族大義、民族主義，即係用呢樣嘢呢個點去打。咁呢個點去打個好處就第一就係都係主旋律嘅屬於。咁但係問題就會叫易入口嘅主旋律就多過你好似建軍大業咁啦。你背負咁多又要美化共產黨，講到話周恩來白旗咁樣，水鏡白旗咁型，講到話毛澤東啊，哇幾咁為人犧牲。咁你呢啲美化，咁嗰邊又國民黨啊，又要摸翻人哋喎。咁呢啲好，即係就算你呢一代嘅人睇都知你係好多假啊嘛。咁你咁刻意嘅假，或者咁刻意嘅主旋律輸入咧，咁有啲人會反感。咁但係呢套純粹 sell 中國人，人人都 buy 㗎。因為以前你以前係低等， 其實都係行翻李小龍啫。 係啦，你以前係軟弱嘅民族，不過打完而家唔係啦。咁嗱，有呢啲咁嘅對白嘅，你話幾咁打手，幾咁狗血，咁但係就加落去，咁佢食到咯。咁二來我諗點解單爺喺國內冇而家個叫做力低咗咁多咧？我又會又覺得咧，而家嘅國內尤其是你變我 Facebook 都係噶，有啲大陸網民過嚟鬧嘅。咁你睇得到係佢哋其實係唔中意香港導演嘅，佢哋唔中意香港演員，喺佢哋嘅立場，佢覺得香港都係唔係，只不過係以前就威過我，而家我威過你，我使咩要中意你中意嘅嘢啊？咁吳京就因為係真係土生土長中國人，咁係覺得自己人咯。Even 成龍佢都未必覺得係自己人。咁但係當然成龍都有叫做你啦，咁但係實情你見功夫瑜伽谷到盡都係16億，咁呢套一嘢五十喎，接近即係43嚟緊都五十喎，咁你就知爭幾遠咯，即係個重即係我覺得天時地利人和佢亦都即係係咯，咁有咁嘅身份就拍套咁大義凛然嘅戲，而又好狗血嘅，咁啲觀眾咪 buy 咁，咁你問我講翻套戲咧，呢套咧就即係。我啊覺得又唔合格嘅，即係喺啲拍攝手法啦，動作場面設計啦，同埋打到好悶啦，因為佢都冇打，冇佢打冇過程嘅，佢全部開槍啊，彈咁衝嚟，咩碌佢又關到又殺幾個咁樣，下一槍殺一件咁樣，殺百幾件，咁同埋第二佢又冇，即係嚴格嚟講，我覺得叫冇對手，即係當然佢都描述嗰邊有個叫做我唔知咪僱傭兵個頭，好似有啲智謀，最後都同佢隻抽，但 係 成件事 美國隊長。入面嘅 cosplay 系啊，系啊，似啊， 嗰个系佢就嗰个人嚟。 系啊，咁啊，直头嗰人咪话，即系嗰个演员系咪咩意思？哦， 就嗰个演员 系。有演员系啊，咁 人叫佢嘛，上次又俾美国队长打死，今次俾中国队长打死。 喂，咁系嘅啫，呢个唔系中国队长啦，呢个叫中国超人啦，已经接近。 中国队长本身有超人咯， 系啦，咁啊，跟住即系佢又冇乜，即系我觉得就叫个对手唔强咯。都是一般的對手，而且在入面其實沒什麼鋪兩個怎樣對弈的，咁但係就係啦，咁三來就一來冇一個旗鼓相當對手，咁你咪唔緊張咯。咁二來你一開由你頭都冇話頭一分鐘喎，都係頭一分鐘喺個清拆户嗰度啊，百幾個難民揸住啲碌碌行埋嚟，跟住個鏡頭揈一揈過嘅警車揈一揈嚟，嗰百幾人瞓低曬。佢自己三個解放軍前面企度，喐都冇喐過動作，咁、 哦、 你已經覺得係超人嚟㗎啦，已經呢啲咪叫霸王色咯。如果你不嬲有睇漫畫，咁你擺明一個色霸王色嘅解放軍嚟嘅，咁你係已經哇好抽嚟啦。跟住然後你每分鐘咧講緊唔經間碌落埋佢一種啲啊見槍執槍見車揸車，除咗揸高達啦，其餘乜叉都識揸嘅，飛機大炮大彈火箭炮地雷乜都識揸，咪咯仲要唔掂啊？即係咁點 高達就佢有佢都識揸，我都 明。我懷疑。就係啦，唉，真係高跌爭跌咗落去就速咁樣 ，RX 78就死啦。嗰只人嚟 高達咯，即刻揸高達先嗰下。 係啊，咁啊，另外今次仲進化咗啦，上集都仲係流於隻抽，最多有個視像鏡頭博住同阿魚腩啊兩個調情，今集就。拿埋電話最後唔掂啊！影個片段，呢啲就係乜乜乜乜殘害我哋國民嘅罪證啊！跟住嗰邊就話得，我知你個資料啊！跟住洲際彈道飛彈，即係你冇話佢話海對起碼海對地道彈啦，唔知未必叫彈道飛彈咁勁啊！哇！跟住使六七手戰艦發射，咁仲要個即係個司令睇到好火 爆。導彈嘅破壞力咧，一支只可以打爆個坦克車嘅啫。 系啊系啊，咁、我谂紧又大佬由对面海，即系你好难得由呢个套路讲发炮射过深圳，但落地嗰下咧，嗰碌嘢好似即系普通手榴弹咁上下威力嘅啫。 咁又未至于嘅，佢榴弹炮到啦。 系啊，榴弹炮系啦。咁样，系咯，快头，仲要去炸个位，其实某程度上可以炸死埋吴京噶嘛。咁啊， 肯定。 系啊， 工厂夷为平地啊，肯定。 咁咪咯，即系一嘢就落去，哇，好似一个见到大叶 top shot 咁样，炸周围烂连啲莲花炸烂晒咁，但系啲主角冇事喎，喺个废墟之中出翻嚟再打过，咁啊，即系呢只咯，系啊，所以即系情节上又荒谬噶啦，咁啲情节上留于都好似想当年即系沿用翻好似成龙 A 计划。即係嗰隻嘅啫，即係也點樣點樣隻抽又潛入戰打完，最後就一定就上咗架車，跟住車又追咗，車追逐咪走到南民區嗰邊飛來飛去，最後反咗，反完之後落地又打，打完之後嘅唔夠子彈，最後就埋身又搏，咁即係呢啲咁嘅鋪法啦。咁你問我拍得好粗啊，即係我覺得咧，如果你嗰氣氛咧，因為第一集戰狼一咧係多好多森林嘅，真係追逐戰，佢係窩啲嘅，係似槍戰。同埋係多啲軍事嘅常識嘅， 即係你知嗰套反而真實啲嘅。 係啦係啦，寫實啲。呢套就已經真係變咗係一個 Rambo， 變咗個中國超人啦。 我唔 認真 呢、這個。 係啦， 呢個係阿 Rock 同加雲迪數㗎啦，即係加咗好多嘢啊。 係啊，啱啱啱啱。咁同佢打得嘛，打得嘛咪加埋永春咯，乜都加埋咯嚇。 乜都有啊。 係啦，乜都有，咁啊掉咁咯，咁。又系咯，即系我有敌手唔够佢强，咁而你每分钟都讲紧唔经一个打几百人，咁你最后套戏turn out系杀一万人，咁观众又如何呢？即系我会觉得都睇到麻木，又就头五分钟已经麻木咗，我知道唔经劲啦，得啦，够啦，跟住中咗枪啊，咁啊点啊？佢最后咪又行得就得，咁啊，咁啊后屘今次又话中埋病毒，咁都冇嘢喎，咁啊病毒喎，咁又话试疫苗又冇事，咁即系，唉，即系无限。實在太不死身啦，同埋真係打抵抗力咧，係唔好睇嘅。即係打呢啲戲，你打到嗰個人咁強抵抗力咁樣，就冇即係就冇投入唔到。咁三來，我覺得又佢 sell 嗰啲嗰個咁，不過上集其實佢同魚腩嗰段情咧，佢係隔住個 walkie， 反而我覺得係 soft 啲嘅，同埋係到位嘅。今集就因為唔知咪不值上啊，即係魚腩都出一出啫嘛，其實都唔知係咪當客串，都唔知有冇收片酬。 客串，客串， 係啊，咁你來感情線都冇埋，咁亦都啊，即係咪都咪都有個女醫生，即係叫鄧住咯，但係就好花瓶。 魚腩就即係拜拜咗㗎啦個角色，佢只不過咧變成咗一個原因，點解佢要揾嗰粒子彈嘅主人？即係嗰次咧，其實就喺魚腩死，即係死咗啦，魚腩。係 啦，就俾嗰粒子彈打死。係啦，咁即 係打死。佢咧咁，就其實成個故事就講佢點解要去行船，點樣流落去？ 點解要去非洲流落三年？係啦。 呢個子彈嘅主人，咁總之最尾即係千絲萬縷，就最尾個子彈就係遊擊隊嗰、那個，唔係應該話嗰個遊擊隊請翻嚟嗰個僱傭兵阿頭，就係嗰個掟完粒子彈咁，最 仲要粒子彈打咗落自己個避彈衣，轉下轉到出嚟嘅個花環。原來就係我咩？但佢知道佢係仇人都好後期啦。即係佢已經係做曬拯救行動，佢個本身應該都係為咗，因為佢呢啲又係食民族主義咯。佢本身以一個，因為佢又唔係解放軍，但係佢覺得嗰個處境得佢可以救到嗰啲工廠嘅人民，佢就話我都要救一個義無反顧要去救咁樣嘅，即係講到咁。 其實佢工廠嗱，佢本來就要救阿陳博士嘅啫。咁但係其實個工廠係因為佢應承咗自己個契仔，契仔係個契仔嚟嘅， 帶個阿媽俾 佢。 系啊， 所以先去救埋个工厂。如果唔系咧，成个非洲应该仲有好多呢啲嘢噶，佢救唔晒噶。 系啊， 咁纯粹因为佢要实现两个承诺，就系、是、要拯救呢个陈博士。因为陈博士好紧要，因为就系佢而家非洲正系有一种病毒，即、就、系、是、你当好似伊波拉咁嘅嘢蔓延紧。咁而佢嗰个政变咧，亦都系因为政府冇办法控制到呢个病情，所以好紧要嘅。咁呢个就系卫公嘅卫斯咧，佢就要救翻黑仔个妈，咁黑仔阿妈就系黑婆版嘅肥妈啦，你当差唔多，最尾都有唱歌有嘅，你都一个等坐死啲人嘅，可以好犀利嘅，佢超能力。咁其实就系咁嘅啫，即系卫公卫私咁，咁就亦都因为中国军队咧系冇联合国嘅批准，唔可以介入佢哋呢一个别人国家的战争啊，哇，好守规矩嘅，系啊，咁亦都好大爱包容嘅，即系佢哋见到啲黑人有难咧，就即系中国领事馆咧，都会连黑人都会救埋嘅。咁嗱，我唔理呢啲符唔符合即系现实，但系咧，佢呢个就做紧一啲美国电影里边。即係美國領事館同美軍做嘅嘢，咁佢呢度就將美軍就講到咧一早就走咗佬啊，海軍陸戰隊咁樣。不過咧，等佢同阿馬就一齊再傾嘅呢個，一陣再 分析下。係啦，你高手分析下睇點 搞。咁啊，新年睇咗嘅都咁如何咧？覺得？ 咁我啊都唔係從正常渠道睇嘅嚇，因為香港未做啊嘛。 咁我哋都唔係嘅 ，OK？ 我哋都 打喺戲院睇嘅，不打喺戲院睇嘅。 我唔係我都唔係喺戲院睇，我唔係戲院睇。 我係啊，但係廣州有得睇嘅，事實係啊，但係我未戲院睇嘅，我都 明白嘅，係因為冇辦法，你做節目一定要揾到最快。 我都係啊，我都要 邊度睇一樣啫，睇下咁嘅新年檔啊點。 咁佢呢套呢如果你話咩睇佢打嗰啲呢你鍾意睇嘅話 ,ok 嘅，不過我就覺得嘩使唔使打咁耐呀，咁成套戲都喺度打。 打足兩個鐘。 係呀、 啊。足兩個鐘。 係。 係、 啊。係有啲流流地呀，咁同埋佢開頭嗰、那個嗱啲人話佢嗰個頭六分鐘一擊一梭到底嗰度呢你話有冇啲咩新嘢？ 水底戰啊！你講邊個先？開頭第一場打海盜水底戰， 佢一梭由上面跳落嚟，即係個甲板一嘢跳到落水底，跟住一梭過嘅，即係由跳嗰下直至到落水都一梭過咁啦。係 啊，咁啊拍攝技巧咧，你話有冇新到？其實就唔係好新，咁但係咧，佢係有新嘢做到出嚟嘅，即係始終嚇你喺。在水底嗰個咁樣拍咁啊，係未見過。 係啊，但係係嗰個啫嘛，同埋都冇意思。佢夾硬玩一縮到底嘅。其實你佢為咗縮到底，你睇到佢打乜咩？喺水入邊睇唔到㗎，就見到佢喺度伸下腳抌下啲人咁樣。咁呢啲咪粗咯。其實呢個縮最唔應該咁樣鏡到底。咁啲盲毛唔識嘅喺度拿嚟講咧，喺網上面係、哎，我都費事佢嘈啦。坦白講，咁同你問我成套戲都八十年代啦，拗乜啫？咪咯，根本上就 A 計劃嚟啫嘛，咁根本上 Rambo 嚟啫嘛，講咩都呢啲事實嚟噶，咪咯，喺度拗拗冇嘢拗嘅，咪咯。 係。 唔係佢個套路係好耐嘅，呢種套路其實唔係新 嘅。係咯。咪咯。 唔係，呢種套路美國片同其他國家用咗好耐，不過中國 未用過。中國就新嘅。 係呢個真 係啱，可以用嘅，係啊，可以用 嘅。一陣會長講呢樣嘢，係。 係。 好。 乜其實個軍艦佬都係用呢個套路嘅， 係 咁係啊，係啱啊，啱啊， 都係啲同一個套路嚟。一陣講，一陣講，等下馬仔裝下嚟先。 好。 喂，咁啊，新年講講埋，咁點啊？你覺得呢套戲得唔得先？你自己覺得？ 咁我覺得佢都其實佢都係好 hard sell 中國嘅，咁佢嗰啲嘢咪係擺曬出嚟嚇，成支國旗咁凍曬喺度。 咁 咁但係你話 成支旗整佢隻手啊，大佬樣樣樣噶嘛就。 我係啊，最後先搞嘢啊！最後嗰幕我真係覺得佢又拍到面紅好嘢喎， 我話嚇， 佢真係拍到面紅好嘢喎，佢唔止將自己變成中國嘅形象，佢最後佢連呢樣啊，連個演員個本身個尊嚴都冇埋，係佢將演員變成化成一支國旗，佢真係去到咁盡咯，咪咯， 係啊，係冇錯。變成嗰啲國旗啊！ 乜啦，乜咁即係咁即係咁直接咁露面地賴嘅，咁呢啲咪真係唔堅做到咯，係啊，咁咪亦都普遍觀眾受啊，你冇計，即 係咁樣，係啊，咁係啊，咁但係如果你話即係對比翻以前中國啊，佢哋自己拍嘅戲啊，可能甚至包括呢個《建軍大業》嚟講啦，咁我覺得，誒，佢啊係真係嚇，算係有提升啊個水準係嘛？都成 日唔係講佢嗰啲技巧上啊，即係佢行嗰個路線，佢終於可以拍一啲咧係俾出邊嘅人睇嘅戲。 係啊 係 啊， 係啱，我明你意思。 佢唔係拍淨係拍俾自己人睇嘅，即係呢套戲咧，其實都可以俾其他國家人去睇嘅咁咯。 係，明白。 終於踏出呢一步啦，其實係呢一樣嘢啊，我要讚係。 明白。即係叫荷里活化啦，係嘛？可唔可以 用 呢個空間係啦？荷里活商業化。 佢唔再介意點解我要學你荷里活，即係我點解要用你個套路？佢終於唔介意啦。嗱，當然呢樣嘢係吳京自己講嘅，唔係我講嘅。即係佢話係會用上咗一啲咁樣嘅 formula， 淨係 formula 嚟嘅啫。呢啲唔係咩好嘢嚟嘅。但係叫得做 formula 嗰樣嘢，梗係 work 先叫做 formula 啦。 係，冇錯。 work 唔係叫 formula 係嘛？即係你計數條 formula 係 proof 過噶嘛？即係一定係咁噶嘛？咁所以我先可以用噶嘛？即係我先用得到噶嘛？如果唔係冇意思嘅用嚟係嘛？咁呢啲電影 formula 咧，以往包括超人三部曲咧，都不斷用翻喺其他嘅超人電影，亦都證明係 work。包括就係 Toby 仔嘅蜘蛛俠，好多人以為嗰套嘢係歸功於導演或者演員 ，no， 其實係嗰個 Superman 三部曲嘅模式發生咗作用。所以咧，嗰三部曲係特別好睇過後屘 Amazing Spider-Man 嘅。其實呢個先係個致勝關鍵。一陣會講啊，一陣會講，等下馬仔裝埋。好，咁呢度快啲，咁啊，乜打好啦 ，wrap up 啦，係。 我收到啦，我收到啦。 馬仔等緊，係。 冇錯，馬仔等緊 ，OK， 唔緊要。好，喂，即刻見大家嚇、啊，我哋即刻有呢個飯局聚會啊，到時再見大家，同大家又吹下水。冇錯。 OK。 咁套戲有冇嘢再想講？ 好啊， 都係。 我夠皮啊，夠曬皮啊，等大家再有唔同角度分析。好 ，thank you。 冇錯，唔係都係加啲嘢，再講多啲嘅啫，差唔多嘅先係。好，咁下個星期有冇科幻片？ 下个礼拜，哎呀，呢度讲讲佢下礼拜我请假，你知我人在福建生病啦。 明白。 系啦， 哇！但系下不如做银云你啫，成日话做。 系啊，下礼拜做十七号做银云，同埋下个礼拜就正常出猫特工队。咁、哦、我觉得呢两套我都觉得系首选会睇嘅。咁、哦、希望大家观众支持。出猫特工队已经睇到。系、 哦、 啦，我不再请假，冇错， 明白。咁就再下星期会翻翻嚟同大家再 翻翻嚟啊。系啦，就又可以讲打死不离三妇女啦。再下个星期就上啦，冇错。 系。 O、okay. K。好。好。咁就带啲咩手信俾大家？ 好，我会去睇 One Piece 舞台嘅，同埋睇呢个我会去 U S J 嘅，即系嗰个叫咩环球影城，嗰、那个入嗰四个啦，四个松啦。咁另外仲会去富士急嘅。玩機動遊戲嘅，咁啊睇下我都會打航拍機嘅，即係我都會航拍富士山，咁、嗯、啊有啲片嚇會 睇 上 嘅。哦，咁要睇啊，係啊。你話 One Piece 嗰、那個舞台劇喺邊度睇㗎？ 就係、是、環球USJ， 係啊，但係就要另外買飛嘅，好衰嘅，仲要一早買。 喺大阪嗰邊定係？ 大阪 USJ， 即係嗰個叫做環，係咪叫咩環球影城咧？即係冇錯。 因為咧啱啱個禮拜先至阿肥環哋咪走去參加嗰、那個。咩？哦，逃走松啊， 系 佢咪就系好似就系同呢样有关嘅咯。但系佢喺台场玩嘅喎，咁我就问啦，呢、這个 show 边度做 咧？咁啊，系啊，台场就有个，因为台场就开啦嘛。其实我不过我唔落东京啊，因为个独角兽高达应该十九号开嘅，即系照计应该喺台场就起好。 咩？ 咁 系啊， 快 就有。今个月十九，八月十九嘛，系嘛？系啊，我记得系啊，快就 咁。仲有几人？ 系啊，照计我肯落东京系睇到噶、哦，不过我真系落唔到啊，我要去富士山啊。 咁关呢、這个海贼王咩事？ 唔关事，海贼王嘛，海贼王就 U S J 啊，大肥环嗰、哦那个应该系喺台场度有个有个银云嘅，我唔知道展览定咩，定系有啲 主题馆。嗰个逃走中就系 sell 啊 One Piece 噶嘛。咁我唔好理佢啦，咁可能班人喺東京就喺東京玩啦，唔通叫佢過嚟大阪玩咩？係咪？其實應該 sell 就係 sell 個舞台劇嘅，佢我如果冇搞錯，哦，如果舞台劇係喺大阪嗰邊嘅， 直頭喺 USJ 入面，但係要另外買飛， 終於接通翻個關係，係係嗱，逃走中啊，成集啊喺我哋個群組有得睇啊嘛， 明白 ，OK。有啱最想睇下阿肥环嗰段特别多人中意睇，阿北打好似都 OK 系 咪？系啊，快啲翻上去睇下，佢最尾赢唔到嘅，赢唔到最后嘅，不过你都睇下佢俾人捉嗰段都几过瘾。 明白。 好啦，唔该晒北打先，咁就旅途愉快。 好，好，大音啊 ，thank you， 拜拜。 好， 拜拜。 好啦，我哋接咗马仔入嚟啊 ，hello 马仔。 系，大家好。 喂，咁不如马仔讲啦，我哋头先讲好多啦，咁不如马仔讲下啦。喂，乜鬼嘢？咩荷里活模式啫？点样话佢？点解荷里活模式呢条 formula 系会即系一定会赢咧？用咗呢个 formula， 即系咩回事啫？ 吓、啊，咁其实荷里活嗰个模式，我觉得因为其实佢今次即系《战狼二》咧，咁佢本身套戏个架构就同我即系我觉得系八九十年代嗰啲即系。荷里活式嗰啲個人英雄主義嗰啲即係救人啊嗰啲咁嘅英雄片嗰啲咁嘅類型啊， 哦係啊 ，exactly 啦， 係啊，咁但係今次咁本身係又變咗阿吳京做噶嘛，真在，同埋個國家唔係美軍變咗係。 其實呢個套路你話八九十年代可能係講開始啫，其實而家阿 Rock 同阿雲迪素都係做緊呢啲嘢㗎啫。 哦，咁佢而家又加多啲元素同埋包裝得靚啲啦。 係包裝咯，其實個 formula 啊嘛，因為而家講係。 係啊。 是一样的。 是即是冇咁而家佢哋一啲就冇即变化咗就冇咁觉得咁土咁囉。 喔呢个係包装嘅。 吴京嘅嘢嘅嘢嘅嘢嘅嘢吴京嗰个就变返即係佢似返荷里活嗰时八九十年代嗰样啱啱兴呢样嘢嗰时嗰个情况。我咁。 係啦佢就冇乜点包装过就係咁。 係啦即係好直接咁样即係真情流露咁样即係直接拍出去俾你睇係点点。 直接就將阿 Rambo 啊嗰啲就或者啊 即係死即係佢死咗啊或者咩咁直接做啊 係啊換咗吳京落去咁跟住嗰啲美軍就換咗啲中國軍咁就係咁啫其實做返一樣嘅嘢嘅咁呢個就係所謂嘅即係其實個套 formula 底子咩叫 formula 就有好多 XYZ 啊 ABC 㗎嘛其實你塞落去嘛咁而家咪將吳京塞落去嗰個英雄度或者將個軍方咁咪濕咗中國落去咯。咁其實呢條方面話咧，你可以濕呢個印度都得嘅喎。咁個男主角就變咗呢個印度周潤發啦。咁如果啲軍方就變咗印度軍啦。咁你亦都可以同一條方面話咧，濕 ISIS 佢都 work 嘅喎。咁 你 就會入邊嗰啲英雄咧就變，即係嗰啲主角咧就會變咗好似呢啲刺客教條嗰啲人咁啦。 即係佢好高尚㗎喎，佢個情操。 係，佢咪聖戰咯。 係聖戰喎，你唔好諗住我 哋啊， 你睇開嗰啲美國片咧，就哇講到啲恐怖分子幾恐怖，唔係佢其實好高尚嘅。咁佢調翻轉咧，嗰啲 Donald Trump 就好醜惡啦，嚇成日就喺個白宮辦公室度搞女啦，嚇就同嗰啲咩咩墨西哥小姐啊喺度鬼混啦，嚇咁跟住成日諗埋啲死竅出嚟點樣整理啲人啊，咁其實表面上就好好人係嘛，其實衰人嚟嘅。咁跟住咧嗰啲關塔啊、烏里亞摩灣嗰啲咧，咁啊，咁咧就其實困住佢哋嗰啲咁嘅志士咧，就其實喺度燒劑啦，喺度整佢哋啦，咁樣虐待啦，咁樣係係係啦，冇錯啊。咁啊，咁佢哋嗰班人其實好崇高嘅嚇。喂，你其實呢個只不過係你邊一個拍咧，就以你自己嗰個民族，或者你以你自己嗰個出發點做主角，咁就塞翻嚟條 formula 度，其實就係咁簡單嘅啫。咁而你塞乜嘢人到呢個 formula 度咧？其实都会好睇㗎喎。仲要呢都卖到俾其他种族嘅人睇㗎喎。即係当其他种族嘅人睇呢啲戏嗰陣呢，佢都可能觉得精彩㗎喎。佢唔会觉得车呢个差嚟嘅。呢、這个咩嚟㗎？唔会嘅，都 ok 嘅。即係等于我哋睇啲印度超人呢拍得好嗰啲，其实我都一样照睇㗎。我唔会觉得车呢个差嚟㗎，有冇搞错，咁冇问题㗎。係囉。即係唔係話你睇開咁耐日本仔呀，睇開嗰啲就拜，唔係其实你塞咩人都得㗎。你嗰个 我想要我覺得是你看我的人有沒有本身已經有什麼前設了、 哦、那如果你的不是其實不是的 你通常這個前設是跟他那個國家或者他那些政治那個關係大一點的嘛， 是 那如果一個人 有些人會去到這個情況，如果正常人不會，我覺得 正常人不會，是的，個人英雄呢你不介意他的種族和膚色的， 嗯， 即你白人睇黑人冇问题嘅，即当睇个人英雄嘅故事嘅时候，可以睇黑豹嘅，白人唔会话佢黑人嚟嘅，咁冇问题嘅。你亦都唔会话即系 Chinese 嚟嘅，白人都唔知几中意睇李小龙， 系啊，唔紧要， 几中意睇成龙。所以咧，有啲人个分析咧，就话鬼佬唔中意呢个系 bullshit 嘅。我同你讲，即如果呢一种你套翻呢种美式嘅套路个 formula。咁你喺度好強調個人英雄呢樣嘢咧，其實你嗰個係乜嘢種族嘅人唔影響件事嘅，即你演得差嘅一件事咯，唔係你係嗰個膚色或者種族咯，你演得唔好咁咪咁啊，人都唔中意睇啦，係咪先？你冇說服力嘅一套戲，即係講到佢咁勁，咁佢似唔似咁勁咧？吳京喺呢套戲入邊咧，雖然佢打到超人咁，咁但係佢能夠升任呢個角色，我又唔覺得佢唔得喎。 嗯，咁佢都正常，臨尾打嗰度都唔係話即係你嗰啲冇可能發咗一條都打曬，咁啲人飛開曬嗰啲咁，跨佢都勢均力敵，咁我正常咯，大隊。 咪即係佢 pick up 到咯，即係佢可以 carry 到咯。 嗯， 即係好似有啲人，你俾件超人衫佢著，佢做埋超人，你都唔覺得佢似噶嘛，咪一樣啫。 咁呢個 真係。我唔係講種族，我係講佢本身可唔可以 carry， 咁啊吳京 carry 到啊呢一個中國隊長係咪？咁我所以覺得佢係 OK 嘅。咁至於呢套戲咧，我只覺得佢個拍攝技巧咁當然唔會係好高啦。咁唔通你攞嚟同阿鄧寇克啊同嗰啲比咩？咁啊搞笑啫，係咪？咁呢度只不過我哋覺得咧，喂，以中國電影嚟講，佢跨出咗一大步，因為今次咧佢完全唔介意咧去用荷里活模式、荷里活 formula。咁以往佢哋好似好介意嘅，即係好似即係我做乜要用你啲方法？咁唔係嘅，咁嗰個方法係 work 就用㗎啦。 以前调转啫嘛，佢拍一套即系佢大陆戏嘅，加啲鬼佬啊， 系加啲鬼佬咯，跟住话搵晒嚟啲大陆搵啲外国啲特技，跟住攞嚟整中国特技啊嘛，即系整 啲中国特技嘅嘢 啊嘛，咁你梗系九唔搭八嘅拍咗出嚟，系咪先？咁今次唔系，今次其实呢套咧用一个西片嘅拍法，亦都系一个军事嘅电影咁样去做。佢今次好似系咪搵咗美国队长三嗰啲班底啊？即系嗰啲咩咧？做乜嘢嘅咧？阿新华。帽子 ，OK，OK，、okay, 即係場面嗰啲啦，係咯。咁你叫佢現場拍攝，你都見到即係有人著住套美國隊長嘅 T 恤咁樣嘅，有個盾咁，咁你就知道。咁其實我自己覺得咧呢出戲咧喺開頭嗰半咧係拍得出色啲嘅。 嗯。 即係由水戰到去跟住逃離嗰個城啦，即係帶住個黑仔契仔同嗰、那個士多老闆， 咁跟住再去揸翻 Jeep 入去救嗰個陳博士嗰段咧，即係嗰段直情跟住有個嗰啲軍婆追佢噶嘛，咁喺度喺嗰啲簾篷上面揸曬電單車藏嘢時速，咁我都覺得佢一路做到嗰段咧都比較係好，咁點解後尾慢慢越後去到工廠嗰段咧就開始唔知點解又甩咗少少，咁換句話講咧，即係話喺非洲拍攝嗰啲部分咧，我係喺南非拍攝嗰啲部分咧係相當唔錯嘅。咁第一去到工廠咧，其實實質嗰個拍攝點係喺內地嚟嘅。 嗯， 即係個工廠啊，等同佢故事入邊嗰度繼續 喺。我睇嗰陣時咧，我唔知佢個坦克戰嗰段咧，佢用啲鏡頭 喺中國拍嘅咯。 我知佢同佢開頭響航，即係佢喺航唔係，即係我覺得佢個拍法又係咁樣跳嚟跳去。但係你如果係啲即係用塔嚟練嗰陣時候，應該用嗰個拍法，應該唔好咁樣拍咯。我覺得佢變咗好似斷咗咁咯，個頭度。 你覺唔覺得前面好睇啲？ 係啊，佢可能喺水嗰度啲鏡頭用得好靚啊，即係佢可以跟住咁樣轉嚟轉去咁樣，係啊，轉嚟轉去咁樣，跟住喺度打咁樣，我覺得係即係個鏡頭都 OK 啊，即係用個方法咁樣。但係佢臨尾塔嗰度係，我唔知佢啲鏡頭全部斷曬，唔知做乜㗎，即係佢嘅 cam 掟嚟掟去，唔知咩事咁又。啲畫面又飛嚟飛去，咁完全唔緊張啊！ 因為就係佢嗰隊箍喺中國嗰隊箍拍得冇喺南非嗰隊箍拍得咁好， 係咯，我覺得係。 因為佢後面嗰隊係中國嗰邊拍嘅， 嗯， 係咯。咁但係話好差咩？咁又未至於嘅。 哦，冇咁，佢都係正常。 套戲咧，我本來咧睇之前咧，我心係諗，即係揾下佢有啲咩抵死位啦，笑下先等我哋今集嚇嚇。咁結果我睇咗就擘大個口。是完全比我想象中不是那回事，今次呢套哇呢套成一套西片来的喎、 哦。 嗯其实不是咩 是西片。 咁我说你就以为啦看你是去非洲去几耐啊，肯定转头啊播完字幕咪返去中国讲句是咪一阵嘅啫咁样。唔係喎，非洲嗰成套戏即係我意思个故事啊，唔係讲个实质拍摄地点啊，个故事佢冇离开个非洲，最后都仲系喺非洲。咦，咁呢个以往系我未见过咯， 系 啊， 唔系咁 即系好少啦，就算有都比较 即系佢其实呢啲即系又系好似近时即系点讲 成龙嗰啲， 成龙嗰啲咯， 系啊，成龙好耐之前已经系咁噶啦，成套戏去咗第度， 系 其实嗰啲系笑嘅，系笑多啲嘅，嗰啲系 笑多啲。 如果你话咧，成套系真系系咁打嘅咧。我真係未睇過，咁而佢嘅打嘅密度咧都算幾高嘅， 嗯， 仲有佢嘅爆破嘅密度都好高喎，你見佢係咁爆炸，而嗰啲爆炸唔係 Michael Bay 嘅放煙花， 嗯， 係真係爆炸嘅， 係， 咁我覺得你話佢技巧上咁，你梗係真係唔可以同現役而家荷里活嗰啲雙層平台，但係佢都有 B 片㗎，佢都有 B 片嘅級數㗎 ，OK。唔係 A 片級數就係佢 B 片級數嘅，咁所以如果你講咁樣睇咧，成套戲話你講娛樂性嗰樣嘢，喂，其實唔會，即係起碼我冇覺得悶咯，係咯。咁而佢中間咧，亦都有解釋嘅，即係點解吳京中咗，即係因為佢嗰度其實蔓延緊一啲冇得醫嘅病毒，咁點解吳京攋嘅嘢出嚟都俾佢哋嗰啲中國人趕出嚟？咁嗰個女醫生都話啦：，你哋記住啊，你哋係呢個人啱先救完你哋。就趕咗，即係跟住你哋而家趕佢走，咁因為係嗰個女醫生同埋嗰個黑妹細路女同阿吳京一齊走咗噶嘛，咁結果避咗個山窿度，因為行雷閃電落雨，咁啊吳京就死，咁點解第二朝啊吳京，咦，好似 R H 咁啊，直情係唔止冇死，仲勁咗嘅， 係復活咗。 我淨覺得佢勁咗啦，佢唔係 難言滿花啦，總之係啊， 唔係滿花係勁咗啊，直情 進化咗咁好似， 係由 Black 變咗做 R H 啊，佢淨係。 系， 咁点解会咁嘅咧？咁跟嗰个女医生就解释啦，就话咧，其实嗰个女仔咧根本就唔系阿陈博士个养女嚟嘅，即系佢梗系唔系亲生女啦，黑妹嚟噶嘛，陈博士系个中国佬嚟噶嘛，咁佢唔系佢养女。嗱，因为呢件事咧，吴京已经有个黑仔养子啦，咁所以呢个唔需要交代啦。即系佢意思就系非洲咧，唔论种族嘅，即系我可以收养一个非洲儿童噶嘛，有咩问题咧？系咪？甚至后屘工厂入边，你亦都见中国人同。即係黑人亦都係通咗婚㗎啦，即係有男人係中國人個老婆係黑人，或者個男人係黑人個老婆係中國人，亦都佢專登去表達呢樣嘢。咁好啦，咁到底呢個黑妹唔係佢養女係咩？佢原來係就係嗰個病毒嘅解藥啊。 嗯。 咁佢呢一個鋪排咧，其實亦都係好美國片嘅。 係啊。 係啊，即係其實個靚妹唔係咩咩樣咧，其實就係嗰個解釋。所以點解嗰啲敵軍咁想即係即係捉佢或者想殺咗佢咧，就係、是、想消滅咗佢呢個國家個希望。咁佢嗰度先講翻出嚟。咁所以琴晚其實佢試咗嗰個方法，佢話因為從來冇喺人類身上實驗過啊，佢只係初步去試，因為嗰個女仔其實係有抗體嘅對嗰種病。咁到底佢將個女仔啲血打俾佢定咩，我就唔知啦。定係其實佢係有嗰劑，即係已經製咗劑疫苗啦。佢冇講，因為佢地下只係有一劑打完咗嘅針筒啫嘛。咁鬼知佢係咩嚟咩？係咪 啊？ 咁其實呢個咧，其實有甚至有啲喪屍片嗰個套路。咁我都以為佢呢套戲咧喺啲解釋上面咧，佢都有諗過一個即係相對係講得通嘅嘢嘅。即係有冇好犯駁咧？咁冇啊。咁佢講得通喎。雖然呢個橋唔係新嘅 ，OK， 係啦， 嗯。 即係如果佢要再新啲，佢就要話打完之後佢有 mutation 咗啊，係 係 係 啊，即係唔經常變唔係戰狼二成變咗狼人啊， 係 X-Men 咁樣， 係帶埋隻爪出嚟咁啊，係啊，除非係咁啦。咁如果咁你唔係咁，就純粹就係講佢原來係即係呢個女仔就係、是、其實係唔係救個女仔咁簡單，而呢個女仔係成個即係南非嘅希望嚟嘅， 嗯， 就係咁咯。咁所以其實佢都係算係咁噶啦，喺即係喺一套中國電影嚟講，咁佢呢個劇本嗰樣嘢，佢算係有兼顧到一啲嘢，係咯。咁整體我都冇話睇到好有邊個位覺得好火滾嘅，係 冇乜咯，係諗一啲 導彈嘅結果咁樣。我覺得好睇過 NFL 好多咯， 係 嚇 係啦，我睇 NFL 個反應就係我想打佢咯。即我想做吴京啦， 系 咁睇吴京呢套咧，系我系本来谂住去笑佢嘅，但系我系擘大个口啊， 嗯， 即竟然系一套超乎咗我想象嘅电影啊！嗱，超乎想象，我梗系唔好又同荷里活片比啦，呢套系中国片嚟啊嘛，再讲多次，即你一向对中国片嘅印象系点，嗰、那个印象咯，咁佢系超乎咗我对嗰样嘢嘅印象嘅。咁亦都好高興見到佢哋咧，終於踏出咗第一步，就係佢唔介意用一啲荷里活嘅模式、荷里活嘅方式，咁啊直接就代替咗美國做世界警察。咁乜呢個唔係一路中國嘅願望咩？咁其實呢樣嘢都冇咩話唔啱啊！喺即係對內地人嚟講有咩問題咧？咁但係我覺得佢呢個套路咧，就內地觀眾更加中意睇，因為其實佢個套路係似佢哋睇開佢哋喜愛嘅美國電影。咁所以其實模式上咧係冇所謂嘅，中國人著西裝。都做咗好多年，中國人食西餐亦都唔係新事啦。即係今時今日，咁點解電影仲要一定要停留喺好中國？即係幾乎要拍一定要拍古裝咁，就係點解？咁其實唔需要。咁你喺翻呢啲咁嘅軍事啊，或者去拯救另一個國家啊呢啲戲上面咧，你套翻中國一個席位上去，咁其實呢樣嘢韓國都拍得唔少嘅，其他國家都拍得唔少嘅。咁亦都證明咗呢啲套路咧，即係呢個荷里活模式咧，其實你只要一套套咗上咧，咁你嗰個戲就可以賣到，即係賣到出去俾其他人啊。 嗯， 係咯。咁上次長城咧，唔得嘅原因就係佢未全面係行一個荷里活模式啊。 係，咁佢擺咗係啲外國人入咗喺中國個嘅佢個古裝咁樣去做啊。 只不過係你係揾咗麥迪文做主角係鬼佬，咁但係咁多啫。個故事始終係講麥迪文去咗中國啊嘛。如果件事你反而你調翻轉咧，唔係麥迪文係主角啊，你係可以拍劉德華啊邊個話？ 景甜。 叫咩名話？阿景甜啊，咁跟住再加嗰五個戰隊啦、啊、嚇，嗰五個乜將軍乜將軍，你可以講呢班人係主角㗎。其實咧。未必需要真係一定要有個荷里活巨星去撐場嘅。咁如果你呢套戲你個故事得，你特技 OK， 咁你或者你有麥迪文都冇所謂嘅。咁你咪講下劉德華點樣去到一個鬼佬嘅？當然嗰個世界觀亦都唔需要講現實，你可以有一個 fantasy 嘅世界嚟嘅。咁可能你講呢啲龍嘅嘢啊，有好多種啊，或者佢變種變成咗一啲鬼佬打唔低啲火龍啊。咁你咪講中國咪唔知點樣同佢哋合作咁咪？即係教咗你點樣對付火龍嘅方法，咁亦都將呢個黑火藥傳咗俾你哋。咁你咁講咧，即係你成套翻落一個西方故事度啊。 嗯， 係中國人去救咗西方啊嘛。你講喂，咁但係你喺古代嚟講，中國嘅科技係高過西方嘅，反而成件事係合理嘅。 嗯， 係咯。 即係佢嗰度都講㗎，西方都冇火藥，中國有嘛。 係，佢哋都係嚟攞黑火藥咗啊，其實。 係啊，咁做咩講佢嚟攞啫？你不如索性講佢哋帶咗呢樣嘢去嗰邊啦，係嘛？咁你咪講佢同佢點樣共同去對付呢啲新種嘅龍，咁就係火龍咯。你咁講都得㗎。 嗯。 咁你咁講呢套係西片嚟㗎喎。 係。 即係當然你開頭都可以深敲佢，唔知點樣又或定係遇到佢哋，咁你嗰啲可以照做嘅。咁但係你後尾唔好 take place 喺長城咯。即係我就唔明點解佢要用長城作為一個。即仲係要用返個中國嘅 icon， 仲係返去大陸咁樣。 係啦係啦係啦，咁你呢套戲其實呢依然係一套唐裝嚟嘅，即係頭先我哋講過啦，係一件唐裝，不過你加咗啲西人嘅特色落件唐裝度，你用啲西方嘅紐嚟扣落件唐裝啫。咁但係而家吳京做呢個做法係咩呢？就係、是、一件西裝㗎嘛，頭先我哋嗰次有提過，佢其實將嗰啲中國嘅花紋啊，中國嘅一啲特徵，就整到件西裝，佢係一件西裝嚟。所以咧，呢套嘢成個 formula 其實一件睇到西片嘅 formula 嚟。咁而呢件事就賣到俾全世界。咁我覺得佢呢樣嘢其實我哋不嬲都有講㗎啦，不過即係啲人落嚟唱歌啫。咁啊，今次吳京就實證咗我哋呢個做法其實係 work 嘅。 嗯， 而唔係不斷再拍啊，即係拍啲即是中国神就话是 superhero 啊，不是这样咯。 嗯。 即是你应该是一些鬼佬 superhero 度塞啲中国人落去。 是。 嗯。即但是又不是他们现在做那些什么白虎侠那些，我不是讲那些。是。那些都依然是是唐装来的。 是。 咁其实应该是可以奇异博士啊或者铁拳那些咯。但他们是鬼佬来的嘛。 嗯， 系咯，咁咪怪鸡咯，系咯， 系， 即系其实唔系鬼佬嚟嘅，你应该讲嗰个成系中国人嚟嘅， 嗯， 嗰啲系中国嘅法术或者系一啲秘术咁或者系功夫啦吓，气功啦咁唔使搵条白鬼做嘅吓，咁 马马大爷有呢啲咁嘅角色咯， 你唔系喺中国发生喎，喺鬼佬发生喎， 系漫画有呢个， 呢个角色系喺美国噶，你讲，但系中国拍嘅一套戏，你讲喺美国或者第二度都得嘅 ，OK， 你主要讲喺苏联冇所谓嘅，或者喺印度都得嘅，你任你啦吓，即系总之咧，唔系你套戏，你点睇都好咧，系一个中国人去咗第二度嘅超人嚟嘅， 嗯， 啊咁咧，嗰套戏就可能会得啦， 嗯， 系啊，唔知啦，即系其实你呢个即系要去摸索嘅，依然系咯。咁我覺得你吳京今次就係用正咗一條 formula， 即係頭先亦都提過啦，蜘蛛俠即係初頭啊 ，Toby 仔嘅成功唔關個導演同 Toby 仔事啊，係因為佢哋盜用咗 Superman 三部曲呢條 formula。 嗯， 呢、這個先係佢嗰套蜘蛛俠比後邊嗰蜘蛛俠啲人更加中意嘅真正原因嚟嘅，睇嗰啲人唔會知道嘅，我同你講。 嗯 嗯，其實發生作用係條 formula， 唔係對嗰個拍攝技巧或者呢啲嘢。咁、 嗯、 所以今次吳京呢個佢亦都係揾啱咗條 formula 就係咁啦，就套翻一個鬼佬嘅模式，就我哋即係我哋將自己做咗個主角，咁照做翻阿 Rambo 啲嘢，再照做翻佢哋一向做開嗰啲咁嘅好個人主義嘅一啲前軍人，咁軍唔軍人其實喺佢嘅能力度俾個解釋你啫，點解佢咁勁？點解軍方人亦都會可以突然間同佢協同作戰？咁因為佢係前軍人啊嘛， 嗯、 即係佢 Rambo 咁嗰啲啊嘛，又或者你咁其實 Rock 嘢都係㗎，佢成日都有時話佢之前係唔知乜媽，之前係白白咁，雖然佢而家唔係現役咁，或者你阿 Triple H 都係㗎，咁阿雲迪素都係特工啊或者點樣啊咁所以佢有時咧又可以 call 人嚟幫拖，咁平時就自己打，咁其實呢啲都係荷里活套路啫嘛，咁點解今次佢係一個前中國軍人，係咯，冇乜分別㗎，咁其實你一個人身份，咁我都係要個人身份去咗非洲度，即係想去揾出個粒子彈嘅即係源頭，咁喺嗰度就即係交朋結友，咁亦都同當地啲人好 friend 啦。你見到係咪又鬥飲酒啊？咁飲完普通酒都唔夠，攞啲茅台出嚟，咁啊飲到啲黑鬼都嘔啊！咁其實我覺得呢啲橋段，你中文睇到會都覺得得意。咁但係其實我相信，就算黑人觀眾睇咧，佢哋都 OK 嘅。嗱呢套戲咧，我唔知白人中唔中意咧，但我覺得黑人觀眾一定唔會抗拒。 嗯。 因為其實黑人嘅觀眾咧，不嬲對香港電影啊，即係嗰啲英雄片啊，咩嗰啲，佢哋都好中意嘅。對功夫片佢哋都好中意嘅。 嗯， 係啊，咁所以其實所謂嘅美國市場咧，其實係存在㗎呢一套戲。 其实而家票房亦都唔系好差嘅。有人讲到佢喺美国好似唔得嘅，佢喺美国都可以嘅。咁听讲喺澳洲同马来西亚系非常之唔错嘅。咁有人就话，诶嗰啲人咧去咗移民咧，都咁即系咁要奶翻中国，我唔觉得佢系真系奶中国咯。咁你搞清楚，咁以前香港人去咗外边嗰时，咁你做赌圣啊，做赌神啊，即系有几套嗰啲香港嘅大片上，其实咪一样排长龙去睇。咁你中国人会睇翻中文片啫，首先。咁之前亦都有即系有满座嘅中文片，即系例如煎饼侠啊，有好多嘅。咁嗰啲唔关一啲政治因素事啫，其实咁都系因为佢哋觉得最好睇咯，咁佢哋有话题咯，系咯，咁我觉得个事实系咁，即系我据我嘅了解，咁就唔系话佢哋奶边个嘅，佢哋使奶边个啫，佢哋喺外地，佢需要奶边个啫，唔需要奶任何人噶，咁佢的确觉得套戏系 entity 啊嘛， 嗯， 对佢嚟讲系咪？咁當然煎餅俠我唔識笑啊，咁但係唔係喎，但係呢一套我原本諗嘅係笑佢嘅，但我睇完我都覺得，喂唔係喎，超額完成啦，即係你要以翻中國電影嘅角度啊 ，OK， 我再講多次，唔好攞荷里活 A 片，用個鄧寇克拼埋去咁冇意思嘅， 我都攞啲最好睇嗰啲嚟拼嘅，最好笑就係， 咪要踩嘅人梗係咁講嘅，咁你應該攞翻一套平常嘅中國電影去拼，咁呢一套戲的確係。是有啲超額完成嘅，我都覺得係，咁而點解佢嘅成功咧？就是、因為佢用咗荷里活模式。咁、而呢荷里活模式，你見到咧，韓國用咗好耐嘅。係。咁而《君艦島》咧，佢都係嘅，其實呢套都係荷里活模式嚟嘅。咁所以咧，佢裏面雖然佢係好講緊一啲韓國人要推翻即係當時嘅日治時代嘅統治，但係其實呢一樣嘢咧，你唔理佢韓國定係日本，你真係可以當佢係帝國軍、就有啲反抗軍就想推翻個帝國軍都得嘅，即係你咁睇都得嘅。嗱，佢個模式就係咁啦，你唔需要太過離譜嘅嗰個民族情緒。即係如果你去到拍呢個抗日奇俠咁咧，咁你就過咗龍啦。 係， 咁其實你呢套睇呢套軍艦島嗰陣咧，你當佢係猶太人想逃離呢個納粹魔掌都得㗎。其實冇分別嘅喎，即係想可能佢其實我覺得佢更加似係想逃離一個集中營。 係。 系咯，其实呢个唔系君临岛个情况嚟嘅，系咯，君临岛本身唔系一个监狱嚟嘅，因为 系某程度上都系自愿去嘅啲人， 系华工血泪史，但系咧你搞到变咗好似系集中营咁咧，其实就唔系，其实唔系咁嘅，咁系咯，咁所以佢呢套戏咧，其实佢都系借咗一啲 formula 咁去套啦，咁我哋亦都曾经提过有好几套戏啦，系咪？即係頭先講嗰跳咩，我又唔記得咗啦。你話嗰度個爸帶個仔入去個集中營，話俾個仔聽，其實一玩遊戲嗰度。 一個快樂的傳說。係 啊，係咯。咁佢都有呢、這個即係呢套戲嘅一啲嘅橋擺落去啦。不過就換咗做個女咁啫嘛。係咯。咁至於呢個阿爸救個女呢樣嘢咧，咁亦都係好多套韓國電影都不斷用嘅，即係一條橋啦。 嗯。 即呢个都系荷里活有嘅，但荷里活就唔一定系咁配，但系咧佢哋都几中意常用嘅。咁上次《小鸭列车》又系咁啦，咁有好多出都系咁嘅，韩国系咯。其实《韩流怪客》都系噶， 系救个女系， 咪又系个爸话要救翻个女啊嘛。 嗯， 都系。咁而呢样嘢你又发觉有万事万灵咯。 嗯， 即系个个睇嗰阵，你亦都觉得喂好顺理成章啫。咁阿爸呢度救个女啦，系咪？咁个女又手无寸铁，系嘛？咁今次呢个又唔系打得嘅，咁佢肯定卖俾佢俾人卖去做鸡啦，系嘛？ 嗯， 系嘛？咁到底佢自己又点样可以自保咧？咁跟住佢自己自保方法就系话俾人听，原来佢系一个歌星嚟嘅。 嗯， 佢播紧嘅唱片其实系佢唱嘅，咁结果就幸免于难，就唔使做慰安妇，咁就变咗做妹仔。咁佢做妹仔，其实嗰度咧，我亦都觉得系有啲似千与千寻嘅。 系。 佢不斷喺度抹地啊，咁雖然抹地都會慘真腳啊嗰啲嘢嘅，咁但係佢老豆又成日即係偷偷地嚟揾佢，又氹佢開心啊，咁其實你會睇翻好多一啲即係以往成功嘅一啲嘅電影嘅一啲嘅影子喺翻度啦。咁雖然呢套戲未必係大家期望講嗰啲嘢，但係咧我只係覺得佢講呢一 part 又唔係唔好睇喎。 咁佢個礦洞入面啲人亦都係咪好苦嘅呢？咁你見佢哋又喺度講笑，即係又喺度玩㗎喎。咁其實我覺得有啲似睇緊以前嗰啲呢，咩東方列東咩嗰、那個叫咩話，即係以前啊，又梅艷芳又劉德華咁又洪金寶啊，定咁成班友喺度抗日嘅呢，叫咩 富貴列車。 富貴列車。 富貴列車係咪 係 啦，類似有啲咁嘅 feel 嘅，亦都咁就當然佢唔係笑片啦，呢套唔係笑片啦，佢唔係搞笑，不過咧佢係有一啲即係你會會心微笑嘅情節嘅，有時都係因為佢個老豆咧就好少奇怪，就係唯一即係、就是、好似識講日文，佢我又唔知點解啦，即係當時嘅日治時代唔係應該好多人都識咩？咁佢因為佢識咧，變咗佢成日咧好多通融嘅，同啲日軍入兵咧亦都 friend 嘅，咁所以佢成日可以偷偷地又去揾下個女啊，咁又揾個女咧，梗係又講下笑啊，同佢咁氹下佢啊，咁佢有啲咁嘅情節嘅，係。咁所以，但係呢啲其實都係荷里活模式嚟嘅喎，你大家諗真啲。 嗯。 荷里活片嘅一啲平時嘅套路嚟嘅，咁佢都好活用到喺呢一套即係韓國電影度啦。咁我覺得韓國喺呢個荷里活模式上面，佢哋已經好純熟嘅啦。咁甚至乎而家你睇泰國片都係啦，泰國片你以往就唔係鬼戲就打戲啦，係咪？即係鬼泰國鬼片最出名啦，咁啊跟住打啦，即係 Tony Chan 嗰啲咧。咁但係 Tony Chan 嗰只其實佢都係重複翻成龍啫。咁跟住而家你睇而家嘅泰國片冇㗎啦，擺脱曬。根本而家佢哋都係拍緊啲好多唔同嘅題材，係咪？好似你話出貓呢套咁嘅都好特別㗎，係咪？其實呢啲都係荷里活模式嚟嘅喎。 嗯。 但荷里活模式唔係得一種㗎 ，OK？ 有好多種嘅，因為荷里活都好多種類嘅戲。咁但係咧，你如果你用翻一啲荷里活模式，你唔衰都係邊嘅？咁而日本電影都係嘅，其實你見嗰啲咧成功啲嗰啲咧，其實就係用荷里活模式嘅。嗰啲你覺得話點解拍成咁嗰啲？佢咪就係用啲好日本嗰啲咯？佢以為自己黑澤明嗰啲咧，跟住悶到你點樣十分鐘都好似冇嘢發生，都冇喐過嗰啲。黑澤明就得嘅，佢咁做，或者阿庵野秀明都得。即 係 你識拿捏嗰種技巧，一般人唔識，但係佢又扮嘢，以為呢啲係國技，咁你識唔識先？咁你唔識，你咪用翻荷里活咯。即係荷里活嗰個好容易模仿嘅，因為，即係其實係啲好簡單嘅套路嚟嘅啫。咁你唔係咁高手，就唔好扮黑澤明啦，大佬，係咪先？係咯，即係你鬼佬都係啦。你唔係咁高手，你唔好以為自己扣比力克啊，或者邊個嗰啲先得㗎。你嗰啲都唔係好荷里活模式㗎，就比你黑地嗰啲都係好奇怪㗎，你千祈唔好學下一般人。咁你一般人你咪學翻嗰啲荷里活模式啦，荷里活模式其實係啲好商業片嗰啲模式啫，好易模仿。咁其實就係咁簡單嘅啫，唔係一件好難明嘅事嚟嘅。咁而個人英雄本身呢啲咁嘅 long warrior 啊，呢啲其實就係 American film 嘅一個即係其中嘅特性嚟嘅。即係嗰時我哋讀咧，第一件事就係、是。即係咩嘢係 American film 咧？其實就係呢個 Long Warrior， 即係就係一個單人匹馬嘅一個人啊，就由頭打到落尾啊！嗱，你留意一下喎，史泰龍啊、阿諾斯華辛尼加啊、布魯斯利全部都係咁嘅，就算你而家去到啊雲迪素啊、Rock 都係咁嘅。呢、這個就係一個佢哋最常用嘅套路。咁只要你一套翻上咧，你嗰個人換咗係成龍又好，李小龍又好，係嘛？乜龙都得嘅啫，其实唔一定要史泰龙嘅，系吴京一样得，其实甄子丹都得噶，不过佢甄子丹啲戏就佢系拍人哋啲戏多啲咯，或者咁讲，系咯，咁甄子丹又好似有冇边套系佢咁样个人英雄到咁嘅咧？咁唔知其实叶问咧，就扮翻李小龙啲嘢啫，系，即系李小龙啲戏就系咯，系咯，咁就当然李小龙啲戏又有佢自己有少少佢嘅一啲特征啦，系咯。咁但係其實都係嘅，都係一個其實一個好幾超人嘅人嚟嘅。咁呢啲就係一個人可以去拯救到世界嘅。咁當然呢啲你唔可以下下用現實或者真實去講落去㗎啦。老實講係咪？咁佢梗係一個打十個，一個打一百個、一萬個，咁你冇得拗嘅呢件事係。咁但你唔會覺得會唔好睇㗎喎？即係雖然佢咁誇張係咯，咁你咪放睇緊。超人片咯，即本来美国队长都唔系超人力噶， 系 本来美国队长都系好 fit 啫嘛，即系话又拍咗啲嘢之后变成一个最 top 嘅即系体能啫嘛。咦，但系你叫佢做下，点解又可以扯住个直升机啊？做咗下又吓乜人可以咁嘅咩？ 系 我做下佢都变咗超人啦，系咪？ 係都跳嚟跳去捉住嘢掟咁啊。 係咯係咯係咯，咁已經超越咗即係人類噶咯喎，嚇咁你其實你算啦，你睇睇下咁啊 Rock 啊，就成個石屎凳就扯出嚟啦，成道光門就扯甩啦，係嘛？咁你又唔去質疑？咁其實你睇嗰陣都係分嘅啫，係咪？即你係誇張嘅，你睇嗰陣啲鬼佬都哇哇 ，what the hell 咁樣嘅都係嘛？即你估佢又覺得嗰樣嘢好合理，咁唔算啦，你都係睇啲打打打啫。你睇藏嘅時叔嗰陣，喂佢哋車門都扯甩啦個人。係。嗯。佢整乜托起架車啊？你記唔記得？托起架車嚟整車啊？ 佢哋勁嗰啲係。我條友彈到飛，佢零響架車嗰度行緊嘅就飛旁埋，攬得住條再飛個底度 啊！係冇錯，都有咁你諗下啦，咁到底吳京相比之下同佢哋其實又爭幾遠咧？係嘛？我誇張程度可能佢哋超越咗吳京啫，吳京未去到咁誇，係啦。咁仲有個距離，我覺得嚇。咁啊，所以我啊覺得咪可以繼續用翻呢種模式咯。我冇問題嘅，即係 work 咪做咯。你最緊要大家都開竅，即係知道個做法啫嘛，係咯，即係唔使太堅持，要下下為咗同人唔同而唔同嘅。即既然條 formula 係 work， 咪繼續拍咯，係咯，我就覺得咁咯。唔係即係 formula 啫，我唔係叫條橋啊，即係 formula 就照用。你咪再諗多啲新橋啊，再諗多啲唔同嘅戰鬥場面咁咯。咁你話佢冇新嘢咩？你揾張彈弓藏嚟啊，頂住個榴彈炮，你都未睇過啊！ 咁棘住啊， 系嘛？呢个唔新咩？咁我都未睇过喎，事实上，系咯。咁不过佢所有呢啲新嘢咧，都系集中晒喺比较前面嗰啲剧情就真， 系后又尾一啖气打晒啲人咧，又系，系又系喺前面， 系喺前面嘅，冇错啦。即系佢前面比较多啲一啲即系小新意啦，可以讲你话系咪真系好大嘅新意？咁又唔系 啦， 嗰啲 廿几廿咯，仲要。 不过我都未睇过，事实上呢样嘢系咪？即系嗱，事实上得唔得？大家唔好去 try 啊！吓，呢啲留翻俾阿 Mythbuster 哋去做实验啦。即系到底搵弹弓床可唔可以隔住个榴弹炮嘅咧？咁样，咁我觉得应该唔得嘅。不过咁算啦，做戏啫，系啦系啦。咁佢哋多次爆炸，佢哋都唔死咁，呢、這个都唔。唔會啦，咪呢啲主角威能嚟嘅啫，係咯。咁至於呢啲場面上嘅嘢，咁我覺得佢個爆破程度真係勁過 Michael Bay 嘅喎。 Michael Bay 係靚嘅，霍爾花嘅。 咁 Michael Bay 當然係靚啦，畫面係超絕啦。咁但 係霍爾花用個鏡， 但係我覺得悶咯。嗱呢度人唔中呢套嘢，我真係唔覺得悶嘅喎。 唔係佢唔同啊嘛，打起上嚟次次都。 唔係嗱，我都話我唔中意睇啲人係咁打㗎。 嗯。 係。咁呢度系咁打啦啩，咁但系我又唔觉得佢闷喎。 哦，唔系佢有少少，因为佢个战斗有少少唔同嘅，次次。 哦，即系佢有啲谂下个打法。 唔系，即系佢个唔系应该话佢嗰个场景同埋佢个故事推进系去到嗰度，咁打有少少唔同嘅打啲嘢。 系，即系有时又搵坦克车打系嘛，有时即系佢转下嗰个打法。 一时就即系有阵时候走佬咁样一路俾人打住一路走啊，一时系即系要直接。直接同人對打咁樣嚇，咁即係 又要揾啲樹啊，整個戰槍係嘛？ 係啊，即係唔同啲咯，即係每次打有少少唔同，咁咪冇咁啊。即係如果你來來去去都係咁樣射炮咁，嘣嘣嘣，你成套嘢都係咁嚟玩咯。 O、okay, K， 即係佢真係佢有啲唔同嘅打法，所以就冇咁悶係嘛？ 係佢咯，每次嘅戰鬥個目的唔同啊，即係有時係走，有時係打咁樣，可能咪唔同啲咯。 有時可能要救人噶嘛。 係啊。 系，即系佢唔系单一咁系咁打，咁啊系。 系咯，即系佢唔系咁重复咁一条一抽你，跟住系咁打，系咁打啊嘛。 系咯，咁所以呢套如果大家未睇过嘅，咁会大家又见证一下喎。咁到底系咪真系，即系嗱，系咪真系唔好睇？咁唔系喎。咁我原本谂住笑佢，我冇笑咯。我睇完吓，我睇完系喂唔系得喎，真系。 嗯 唔好笑啊，所以冇好笑啊，全部都喂系突破啦。中国电影咁样喂突然一大跳跃啊，我成觉得系一种。即以中國電影嚟講，係啊，我認為就係咁啦，嚇。咁我唔知啊，咁兩位都睇過，咁你俾下意見或者你仲冇嘢補充？ 係啊，新啲講先。 哦，我基本上都啱都講曬啦。咁啊，不過補多兩句啊。咁啊，佢依套其實佢打嗰度咧，佢真係。都算係拳拳到肉㗎啦，咁但係你就未至於話好特寫咁樣咁去講囉， 咁同埋佢咪有個僆仔咁樣嘅，即係佢去到非洲咁樣，那個工廠嗰度有個僆仔咁樣，本身係喺度守住。 哦，你講嗰個後生仔，唔係僆仔，個後生仔以為自己好打個做曬軍裝嗰個。 咁嗰個反而覺得佢喺套戲入面咧，尤其是係初初咧，即係都幾做到嗰啲嚇，啲少爺兵咁樣嗰種嘢嘅，咁樣同埋又無啦啦戴住個 headphone 喺條頸嗰度，咁你都覺得唉呢條 友有咩？ 有係佢嚟嘅，係。咁啊，你又覺得啊呢條友係肯定牙刷刷嗰啲啊，咁啊，但係佢後屘又佢都好似嚇又打得下咁樣咁喎，又最後屘又俾佢搞掂咗俄羅斯佬咁樣嗰度。哦，咁都哦，俾佢威翻下咁咯。 啊，那個俄羅斯佬後屘唔係同阿吳京打，我覺得有啲可惜嘅。 咁明明佢咁大 嚿。嗰個第一就好似係烏克蘭嗰邊嘅摔角手嚟嘅，即係個演員本身。 咁樣係。 係。講到 係 架車推開佢。 好神怪。 係啊。 架車都俾佢推開。 啊！係哇，係啊，嗰、那個真係犀利啊！嗰、那個成有超能力嘅真係。 係。係啊！佢架車擺咗落去，成個咁一手撥開咁， 成 架 車開咗車嘛。 開咗車。 佢哋就要三個人先至推得喐部車，咁佢一個人推開咗，雖然三個人推得喐部車，我都覺得即係佢哋好輕鬆咁推。 最後咧，吳京冇將啲國旗咧整咗做三著上身，我覺得可惜啲啊！ 有套 suit 咁俾佢啊，後屘 有套 suit 俾佢，跟住最後頒個名銜俾佢嘛，以後你就係中國隊長噶嘛。起碼隻鑊佢揸住啊嘛，作為一個中國人，當然要揸住隻鑊先似樣啦。中國隊長終於誕生啦，最後啊。 嗯， 唔係個主要隻主因係因為個黑妹俾咗啲血佢喎。 哦，咁樣。 係。 嚇！係冇美國片套路咧呢、這個。 係。佢係啲強化士兵嗰啲啊，我博士有研究埋，稱佢哋可以抗毒咗，變咗。人體 唔係個博士研究啊，那個博士都係發現咗個黑妹有人唔怕嗰啲病毒啊嘛，咁點知佢點解唔怕啫？咁佢可能嗰啲佢咪阿 Wolverine 咁，即係根本佢有治愈能力，咁你唔怕咯 ？Milton 嚟喎，其實 係啊 ，Milton 咯，咁你打咗佢啲血清，咁你仲唔係變埋 Milton？ 係咯，係 啊， 咁可能唔同人打咗唔同超能力咁啦，你咪當嚇。 係啊，每個人都唔同啦，入咗去。 啊，每個都唔同，唔係可能唔係個個得嘅，咁啊唔經得咯，總之而家係嘛？ 係啊。 系打咗佢咪变咗中国队长咯，系嘛？咁啊又唔系会点嘅，咪可能比常人大力啊，咁够咩？ 系咯， 咁够啊，系嘛？ 系啊， 系咯。咁呢个坏人最尾真系变咗 cosplay 啊嘛，真系变咗 cosplay。你都揾阿 cosplay 做个敌人啊，变埋 cosplay 咁啊。系咯， 系 唔争在。 其实佢可能冇整嗰啲嘢演示到我，其实。 你知唔知佢 净系抽水啊？即系啲好中意噶嘛？我唔知点解。 啊，你讲呢个咩《星球大战》啊嘛？ 系啊，类似呢啲好中意咁样抽啊！咁样值得揾埋个正牌亲嚟 cosplay 嚟，佢临尾唔整翻，整翻少少咁掹烂件衫入边有个骷髅头嗰啲咁样去抽水。 佢揾埋阿美国队长嚟帮佢打啊，应该。 系，佢最痛应该话 cosplay 带个美国队长嗰套 suit 嚟，跟住俾个吴京打啊。 买成请埋对复仇者嚟帮佢打。 系啊。冇呢啲有 咯，系咯，个唔系即系点讲啊？即系唔系拍个抽水啊，山寨版，你真系揾对复仇者嚟打 啊！ 咁佢哋当然佢哋做第啲角色啦，唔系做美国队长啦。 系啊， 我都请得起噶，中国点解请唔起啫？第三集即管谂佢啊，我觉得系咯，请埋萝卜糖你啊，女神你去打， 唔系即系我讲系咯，佢呢咁样即系正常咁样，我觉得 OK 啦，系咯，即系佢咁样拍。 嗯 ，OK，OK， 咁即系我本来谂住笑佢嘅，我冇笑咯，我睇完我笑唔出啊，我话咁呢度又比我想象中真 系 好恐怖， 系 算系咁啊，大佬系咯，咁如果大家未睇过睇睇啦，其实网上啊咩系 好 多 地方有， 已经有啊，系啦，各个渠道其实已经睇到啊，咁甚至乎呢套戏其实即系北美系上紧戏院嘅，咁当然唔系每一间戏都做嘅，咁其实都系要拣啊啲戏院或者系咪多中国人啲个区啊之类啦，我都唔系好清知即系清楚系点，咁但系听讲即系澳洲嗰边咧系几犀利噶，系啊， 嗯， 咁啊系啦，就系咁啦，咁啊大家了解一下啦，咁唔好一味即系为反对而反对先，咁而家佢呢个戏啊取得个成功系一个事实嚟嘅，咁大家了解翻个。即係個狀況好啲，係 以套戲嚟評翻套戲咯，就係睇咗。 以套戲評翻套戲啦，即係你唔好用政治出發先。咁呢套當然佢裏面講嘅嘢係完全唔好多係都唔 符合嘅，同現實 ，OK， 咁呢個唔重要嘅 ，OK， 咁你睇下套戲好唔好睇啊？ 本身任何就算美國點拍都符唔符合現實嘅，其 實咁好多人以為係噶嘛，真噶嘛， 係啊，係啊， 好多人睇啲美國片嗰陣，你以為美國係正義噶嘛， 係 咯，咁係唔係？佢打伊拉克係咪為咩？咪為咗啲油咯， 係 係啊，係咯。咁你正咩義啫？咁其實唔係嘅，好其實後面個個都有啲 agenda 嘅。咁你只不過係美國片拍嗰陣就講到美國係正義，中國片拍咪講中國係正義啫嘛。 係， 因為成 formula 係咁啊。 係啊， 即係你唔可以鬧佢，因為佢套戲就用一條咁嘅 formula 嚟做啊嘛。咁條 formula 就係你係邊個拍，咪就你係做嗰個超人啊，你係做嗰個英雄啊，即係或者你嗰個國就會係嗰個舊世界嗰個國咯。就係咁啫嘛， 正常啦， 係其實就咁簡單啫嘛，冇嘢噶，即係印度拍印度超人咁啊，超人梗係印度噶啦，咁唔係點印度超人拍中國超人咧？咁唔會噶，咁、 嗯、 中國人拍中國嘅超人咯，咁就係咁簡單啫。日本嘅超人咪日本人咯，係咪？好、 嗯、 正常噶。咁你梗係講到佢救世界噶。咁其實呢、這、一個其實個理解唔係佢係大乜乜主義啊。 嗯， 其實條 formula 本身係咁啊。咁你塞咗边样嘢落去就系嗰样嘢就系咁解嘅啫，其实大家搞翻清楚先，系啦。咁所以其实塞乜嘢都唔紧要嘅。咁我哋睇日本超人一样睇得开心嘅，我哋睇泰国超人都得嘅，我哋睇印度超人得嘅。咁美国超人当然呢啲 policy 啊。咁所以其实可唔可以接受到有一个中国嘅超人咧？其实我觉得 why not 啫，系咯。即系其实佢拍得似唔似样啫嘛。即系佢拍得唔似样，我梗系闹鬼佢啦。佢拍得似样，喂，我都唔知几想有中国嘅超人。是吧， 是啊， 最好有香港的超人添啦，甚至乎是吧，是、其实大家可以努力下向这方面做咯，即不要成日都以为下下都要什么叫有自己的特色，自己的特色不是啊，你的特色是加在那些东西那些、即是你的底，你那个底子其实是西的，是啊，你其实是西山来的，其实你是西装来 的。那类型嘛，因为是。 即其实我一碟是意粉来的。不过搵豉油炒嘅啫嘛，咪豉油西餐咯，咁唔系咩？港式嘅餐厅系咩啫？即系其实平时茶餐厅嗰啲啊，其实咪就系豉油西餐。 嗯， 其实呢个咪就系香港精神咯。其实而家大家都啰嗦啊，而家连香港都成日想搞啲好中国特色，咩中国特色啫？即其实唔系啊，中国特色系加落啲西嘢度，咁先系中国特色啊。中国特色的中国菜是没有意义的嘛。中国菜本身就是 中 国 菜， 为什么 要 中国特色？那有什么新到呢？即是废话来的嘛。你就是喂，我怎么在个西餐加中国特色呢？是这样啊。我怎么在个西片加中国特色？是这样啊。那现在吴京就做了。那其实香港都可以这样做啦，是吧？那其实不是即是下下都要什么咯，要。 其实之前都有做啊，是现在不是翻转头的，香港是。 我、是香港不嬲，本来都是主食又西餐嘅，以前 系 其实你嗰扎惊鸿片，咪又系鬼佬嘢嚟。不过我中国人做啫嘛，咪做翻鬼佬啲嘢咯。喂，但系做完之后鬼佬都大赞喎、咁你先觉得吓乜？佢哋睇佢唔觉得怪咩？唔怪，冇啊 ，OK 喎、系咯，好好睇、觉得唔系、真系揸枪真系几有型、鬼佬讲嘅。唔系中国人自己自吹、鬼佬都话唔系，真系几型咯，系咯。佢都覺得套啲嗰啲英雄片嗰啲槍戰就拍得好喎、其實有好幾套黑人嗰啲槍戰片都係模仿嗰時嘅即係雨森啊嗰啲嘅喎，咁呢個係 fact 呢個事實嚟嘅，咁連日本人睇完都覺得好喎、呢個好睇過我哋嗰啲，我成日問個日本朋友，佢話唔係啲英雄片都好睇啲，我哋唔可以抄你嗰啲日本嗰啲極度啊嗰啲黑級嘅。咁佢款系咯，但系佢话好鬼闷喎，我哋日本嗰啲一定会 又快， 都讲嘢嘅，成日讲又讲嘢，唔系喎呢度 O K 喎，咁样系啊，咁当然嗰时啊讲好耐之前啦，即系英雄本色都系新嘅时候啦，咁而家经过咁多年之后，当然即系你都知日本人都仲系好，虽然系有几推崇嗰时嘅港产片嘅，系真系讲得好好嘅，到今时今日日本都仲有好多周星驰迷嘅， 系， 你唔知啊，好多人唔知啊，其实好多好多周星驰迷。 O、okay. K， 就咁。喂，咁啊，君南岛使唔使补少少资料啊？ 啊，新年补少少啊？ 补少少啦。 咁其實咧，佢嗰度本身地理位置咧，就喺近長期嘅，真係。咁同埋佢係唔算係一個，即係佢本身係一個單丁嘅島啦。咁但係咧，其實佢附近都仲有幾個細嘅島嘅。咁佢嗰個即係佢原本咧係因為佢係喺海中心噶嘛，即係單島噶嘛。咁樣啦，咁佢嗰個淡水其實供應不足嘅。如果佢人多嗰陣時咧，佢係要靠呢、這個 佢要運落去，拖咗啲水嚟運船運去嘅。 去到好後期咧，睇先啊，要去到1957年咧，先至有呢個博嗰條水道係真係可以運呢個淡水過去，咁啲人先至可以用淡水沖涼啊。即係以前係用鹹水沖涼嘅。 唔系啩？ 系啊，佢系咁讲嘅。 咁啊，啲沙甩下算啦，应该啲沙应该冲完土喎， 咸冲算 啊。唔系啲沙，因为都系杀菌噶嘛，你用咸水洗完啫。 系、 哦。 系。咁当然可能唔系成日都系啦。咁佢即系嗰个人口爆发嗰个时期咧，其实都系1960年咧，先至系最多人，即系去讲到系有成5000几人住喺嗰度嘅。 哦，即系战后。 系啦，系啦。咁可能其实 战后真系最多。 系啦。咁 喂，佢话以嗰、那个平均即系密度嚟计啊，即唔系讲佢 total 啦，即系佢以个密度嚟计啊，嗰时啊，即系其实佢真系香港咁咯。 系。 因为佢好细个岛，但系要住好多人啊嘛。 系。 那个密度系超越呢个东京23区9倍啊。 系。 咁即係香港 啊！即係有幾密咧？佢話係每平方公里係住咗83600人。 唔係即係佢嗰個密度啊？ 係冇錯。唔係真係住。 唔係搞唔好明啊！佢 total 只得5000几人啫嘛，點樣嚟80000嘅？佢講個密度啊？ 冇錯。 係啊。 同埋佢 唔需要理啲數字先啦。總之你想象啊，佢係東京23區嘅9倍，佢密度。 咁同埋佢嗰個大約嗰個大細啊，即係軍艦島嘅大細係。10个标准足球场咁大到嘅啫， 系啊，你可以想象咧，其实呢个海上嘅九龙城寨啊， 系冇错， 嗯， 因为佢讲到咧后屘嗰啲大厦之间咧起到咧系连住啊，根本落雨都唔会入水，系咪九龙城寨？ 系， 嗯，冲晒顶咁， 即系黐住咯，黐住。咁嗰啲大厦虽然嗰时当然啲都系叫做战前嘅。建築物啦，咁但其實佢係算先進嘅，因為其實佢由大正時代已經開始。 佢如果係真係嗰啲， 戰前已經有㗎啦。 唔係，佢有部分石屎係嘅，但係如果你話好起到好高樓大廈嗰扎咧，佢就話係。 唔係高樓大廈，而家講嗰啲幾層樓嗰啲，嗰啲已經係石屎同鋼。 嗰啲係啦，冇錯，嗰啲係戰前 已經存在㗎。 係啦， 係啊，所以呢套電影入邊咧，我哋冇見到嗰啲嘢咧，其實唔啱嘅。 嗯， 因為其實已經存在嘅。咁當然後尾嗰個去到最後，我哋而家見到個樣子就係去到60年代先發展到咁啦。咁但其實佢戰前一樣嘅已經有呢啲嘢，其實佢係一個非常之先進嘅一個設施嚟噶。 係， 以當時嚟講，係啊，同埋一個社區嚟噶，中間有戲院有城嘅，即係絕對唔係好似呢套戲入邊荒島，好似嗰度人間地獄有戲院有嘅。 唔係，但係嗰啲 有 張係有機會係戰後先至有啦嚇，即係佢過咗呢段時期先有啦。咁佢話睇下先，由1945年咧，嗰啲韓國人同中國人其實已經唔喺嗰度噶啦，即係打完仗之後已經走曬啦嚇。咁之後就係嗰啲日本人佢哋自己掘翻嘅嚇，咁所以嗰陣時就可能再起得再好啲咯啲嘢。 哦，咁當然後屘嗰啲仲有，佢後屘直情係想整到即係叫啲人去嗰度住啊。 系， 咁但系因为奈何后来煤炭业咧已经即系 清 啦嘛，因为石油代替咗啦嘛，咁所以后屘咪整下整下咪冇咯，咪最后啲人都决定即系 close 咗佢。其实咧拥有呢个岛咧，正系就系我哋好熟悉嘅30啊。 冇错， 嗯，系啊。咁其实再早嗰阵，等大正甚至乎再之前咧，就系有啲算唔算系嗰啲咩咧？嗰啲叫乜嘢啦？将军，即系总之系一啲地方势力所拥有嘅。 嗯， 繁住咧， 系嘛？ 系咯，如果你话咩有啲系啲佢 咁，其实咧佢哋亦都有中学啊、小学噶喎。 系， 嗯， 嗱，头先你话战后先有个戏院错嘅，系1927年已经有噶。 O K， 咁呢间戏院个名有名叫超和馆啊。 系， 所以其实有亦都有神社嘅， 系 吓，所以其实佢里面基本上咧系一个住宅区嚟， 系一个社区。 你唔可以话咧嗰度其实系你讲到嗰度好似叫监狱咁，其实呢套戏我哋讲呢件事好失实嘅，系有啲人以为呢套戏拍嘅史实，咁我要啲史咁实咧就唔该即系食下通便丸或者啲嘢啦 ，OK。就唔係嗰回事嘅 ，OK？ 喂， 亦都有個 一睇完 啊， 好多人一睇完啲咩都當為真嘅，一次都 嚇， 係 係啊， 即係你話有冇啊韓國人，有冇中國人俾人捉咗去呢度度做嘢咁？咁可能係 有 嘅嚇，咁、啊、但係係咪個環境同呢套戲講到咁一樣咧？咁呢個可能又唔係咁正確 嘅。嗱咁講，佢哋係的確被差別對待嘅。 係。 即係總之日本人同韓國人同中國人咧，個待遇係唔一樣嘅。係。咁但係呢一件事，大家如果有翻工嘅話，你都知道一間公司裏面都有待遇唔一樣嘅一樣嘢嘅。係啦。係。咁其實大致上係咁嘅啫。咁當然啦，唔會好好嘅。係啦。咁可能佢哋自己真係日本人嗰啲咪會用啲靚啲嘅設施咯。咁、 嗯、 但係佢哋就話其實嗰啲食啊同埋廁所咧都係公共嘅啫，公用嘅啫。咁你話要真係有得私人廁所，通常係嗰啲不幾個啲可能嗰啲老闆啊或者咩佢哋自己嗰啲咧，或者嗰啲軍官嘅啫，咁嗰度先有嘅。咁大致上係咁啦 ，OK 嚇。嗱，中小學校的確係戰後先起嘅。中小學係啦，係啦，咁、 嗯、 但係你頭先話戲院啊或者其他嗰啲設施就戰前已經存在嘅， 係， 嗯，係咁樣啦， 嗯， 咁亦都有俱樂部嘅，咁唔係話即係啲好即係得個造字嘅地方嚟嘅， 係， 咁但係反而你話慰安婦呢樣嘢咧，我喺呢度又唔見喎， 係， 係啦，唔都俱樂部就係慰安婦， 唔知啊， 俱樂部快啲開 啦，係啦。系吓，俱乐部咪就揾慰安妇咯， 系咯，就摆慰安妇咯， 系嘛，系咪咁啊？ 唔知喎，真系， 我唔清楚啊，呢、這个系嘛，咁咁、嗯、总之咧就战后咧的确有中国人啊、韩国人咧就成日去嘈，就话当时系即被人即被逼捉咗去劳动咁。咁我觉得呢样嘢当然唔系假嘅，系啦。不过即系我话今次呢一套电影本身系咪任何基于任何史实，我觉得系创作居多嘅。 嗯。 咁而今次呢套電影咧，就日本嗰邊嘅反應，其實佢哋就即係講到明呢個虛構啦，佢就唔係史實嚟。咁亦都你會拎到佢好多呢叫即係韓國嘅反日作品啦。咁而嗰啲咧有好多都係幾科幻嘅，咁就包括之前我哋提過嗰度好似咪叫 Lost Memory 定乜鬼嘢，即係嗰套啊，即係我哋有成日有提噶啊！那個叫乜鬼嘅名話？即係嗰時都幾靚仔啲韓星嘅咧，咁而家可能反而啲人唔識嘅。啊！那個叫乜鬼嘢？阿張東健啊。 O K。 係啊，咁呢一套咧，香港叫做《2009失去的記憶》嘅。 哦。 咁呢套我成日有提嘅，就係話佢哋喺而家個時代咧，其實係即係其實佢 alternate history 啦，即係另類歷史嘅、 哦，就又係俾人改寫咗。 韓國係日本嘅即係直情係好似殖民地咁啦，咁但係佢唔係對佢哋有咩問題喎？喺、 okay. 韓國已經係住曬日本人咁個主角其實張東健係差人嚟嘅，咁佢個拍檔係日本人嚟嘅，即係咁嘅啫。其實佢哋係好正常嘅，啲生活同而家正常南韓咁嘅啫，好好嘅。係，即係當然佢嗰時講係2009年啦，個套戲係2009年啦。咁但係咧，佢哋後屘就唔知點解發現咧，原來個歷史係 被人 改過嘅。冇錯，咁而嗰個改寫點喺邊度咧？就係伊藤博文當年有冇被槍殺呢件事。咁、哦、結果即係佢後屘就當然怪啲，就係佢唔係用時光機翻翻去1909年啦，因為佢要翻翻去1909年去改變翻呢件事啊嘛。咁佢又唔知點解喺一個即係揾到一嚿古物咧，叫月靈嘅嘢。咁嗰嚿嘢係可以有穿越時間嘅作用。 哦，月光寶盒。 乜叫都係令到嗱，我哋。你當係啦嚇，咁你都翻咗去，即係改變咗件事實，咁咪將個即係修正翻咁樣。咁啊，歷史修正翻，咁即係呢類咁，其實係科幻片嘅啊鋪張。咁當然有一啲嘅去到小説嗰啲就更加即係誇張都有嘅，即係完全唔同嘅一個二戰歷史啦，甚至有啲係講近未來就即係反攻日本啦，即係核即係去核攻擊日本啦，又有啦，係咯。咁好多好多好多嘅創作物呢，即係佢哋就用科幻去反映佢呢種反日，咁我又覺得、嗯、喂其實呢個正啊，係咪你做科幻片睇下冇所謂㗎。 咁而呢啲戏喺日本竟然系有上映嘅， 系， 系、啊，人哋唔会话诶咁嘅戏唔好喺度做啊，咁又唔系，日本人又睇，仲配埋音，好奇怪。咁啊，咁、嗯、当然啦，佢哋都不妨会提起呢个抗日神剧嘅， 系， 咁但呢啲就比较中国就多啲，系啦。咁日本即系韩国，佢哋就会用啲心思嚟去写咯，即系佢哋嗰啲反 冇直接硬 sell， 直接睇翻咯，冇直接硬咁睇。 系，谂佢呢个叫做呢套叫乜鬼嘢咧？即系佢话日本核攻击嘅，即系直情向，睇有冇中文名，又搵唔到个中文名，即系大致上系樱花咩唔知乜鬼再开嘅乜鬼嘅，唔知因为佢呢个日文名嚟嘅。唔係，佢韓文名我更加唔識睇啦，全部電腦版咁啲字係，咁咁其實好多嘅，好多好多韓國嘅作品咧都係用 alternate history 啊，或者用科幻去反映呢、這個即係佢嗰種反日思想。咁而今次呢套戲，日本都係覺得佢係一個反日嘅電影啦。咁但係我覺得佢喺呢個時候上映，可能都係同翻佢而家嘅新嘅總統啦，係咪？即係新嗰個啦。咁就佢嘅即係一啲嘅政治觀念，即係去配合翻嘅啫，我覺得係嚇。咁係，因為佢哋而家咧反而係反美反日嘅，反而親啊金正恩嘅， 嗯， 係比較奇怪嘅，係啊。咁所以呢一套戲咧，到最後嗰陣咧，靚妹咧見到個長期核爆嗰陣咧，佢其中船上有啲人講啊，嗱咁你咁講咪打敗日本咯？日本戰敗應該嗌好嘢咁樣係咪？應該成船啊，係咪？呢台喺度反日電影係咪？ 啊， 嗯， 佢哋冇為到美軍炸日本而喝彩。 係， 嗰度船上面啲人話，其實長期都有好多韓國人喺嗰度住同埋做嘢。 嗯， 即係佢不忘啊，最後都要扮埋美國一棍埋。 嗯， 大家有冇睇到啊？ 嗯， 咁所以我覺得佢今次呢套戲咧，唔只係反日，最尾仲反埋美。 嗯。 咁係啊，咁係對係啊，配合翻而家最新嘅韓國總統嘅一啲嘅，即係政治取向。咁如果撇開咗啲政治嘢咧，呢套本身好睇嘅，我都覺得。係，嗯，咁同埋裏面都有一個你話雞嗰個嚇，嗰個叫做李晶演啊，其實應該係唱歌嘅。 係。 不過其實嗰個原來唔後生嘅咯喎，都就嚟四張嘢嘅咯喎。哇！但喺呢度入邊都算 young 碌啦，都係 咯。 係啊。 咁 其實呢套戲入面個蓬頭垢面啦，不過你見佢哋其實平時唔係呢個碌嗰陣都靚仔靚女嘅，好耐都係啦，係啦。咁呢套戲就個個都冇顧住個樣㗎啦。你就算話做特工嗰、那個嚇，宋仲基係嘛？咁同平時都差好遠嘅，平時啊好鬼型㗎嘛，係嘛？好 七靚八正 咯，係嘛？ 係咯，我唔知係做軍佬咁白嘅咯，佢平時嗰陣時 係啊。 哦，咁呢套戏佢算系呢套戏入边算青靓啲噶啦，已经，但系佢都蓬头垢面嘅，相对都系啦， 系， 即系其他人再蓬头垢面啲，当然咁。咁呢套成套戏又冇人卖靓仔靓女嘅，咁但系OK 啦。咁我觉得佢呢个亦都系韩国电影嘅特征嚟嘅，即系佢哋唔会话刻意去点讲咧，即系唔系成日都要靓仔靓女嘅，系啊系啊。但呢件事你喺日本戏系嘅，即係佢點都要 keep 住靚仔咁樣嘅，就算幾落魄都好啊嚇。咁呢個我又覺得韓國電影有佢好嘅地方嘅，即係佢平時你睇呢啲戲嗰陣，佢冇話要 keep 住自己要靚仔啊。咁所以佢呢套戲入邊，就算嗰啲人本身靚仔定本身唔靚仔咧，唔係咁影響啊。即係反而你會睇翻嗰啲人嘅演出啊、演技啊。咁其實個靚妹都唔靚噶，個靚妹都算醜樣啫嘛。老實講，係嘛？唔係喎，但係佢真係有演技嘅喎。你唔對唔服佢真係係佢係帶動咗觀眾好多嘅情緒嘅。咁今次佢演出係好過即係上次嘅《屍殺列車》，可能或者有表現啲啦。今次即係可以有機會去表現啲啦。咁當然佢亦都係大過咗嘅少少。咁打曬側手翻啊，咁好生鬼嘅。即係我都話佢其實有啲做緊千與千尋嗰啲嘢嘅。即係佢都想睇下點樣可以救到老豆啊嗰啲咧。咁系咯，咁啦，咁大家有兴趣睇啊！咁我就几欣赏呢度骨男导， 系 好，有冇补充用？ 冇啦， 差唔多就。 啊，拜对威奇骨男导正式个名叫做隧道啊，骨男导唔系正式名嚟嘅，系一个昵称嚟嘅。 系 系， 咁而同時被叫做君臨島嘅唔止得隧道嘅，仲有其他嘅。 嚇、 啊，嗯，咁啊唔講啊，使唔使講？ 哦，唔使啦。嗯， 即係有好多其他地方嘅都有被稱為君臨島嘅，因為其他原因。咁不過我哋平時講君臨島嘅咧，就的確係呢、這個，亦最出名係呢、這個。咁亦都上次詹士邦攞出嚟拍嗰個咪，亦都係呢、這 個。 係啊。就喺咩 Spectra 係嘛入邊係咯。 係。 不過佢裏面唔係話佢軍艦島係一個即係、就是、一個作出嚟嘅一個地方，不過佢實地取景嘅軍艦島。咁《進擊的巨人》亦都喺軍艦島嗰度拍嘅。咁其實好多嘅，係啊。咁而家軍艦島係可以去旅遊㗎。 嗯。 開放翻啦，就係之前唔得㗎。係， 嗯。 咁啊，咁啊值得睇。咁亦都列入咗呢個文化遺產啦，世界嘅。咁咁呢個亦都韓國曾經去反對嘅。咁但係其實佢就唔係單獨淨係軍艦島，佢係成個名字。日本明治嘅产业革命遗产啊， 系， 嗯，佢哋叫做，吓，就咁样啦。咁佢一系列嘅嘢嘅，就唔系净系军舰岛，系好多唔同嘅工厂啊，好多嘢。咁咁明治维新当然系一个好特别嘅时代，同埋都好多即系即系值得列入文化遗产嘅嘢嘅。咁呢个我觉得你又就真系同政治又冇唔一定即系谂埋一齐啦。 系， 系咯。 O、okay. K， 就咁啦。好，咁啊，大家研究研究啦，好多嘢嘅讲唔晒。 好， 好，我哋补充啦，系嘛？ 好啦， 好啊。 好，咁快啲讲埋啦。诶，阿马仔，仲有咩？ 系，咁啊，系讲高达先啊。 哦，高达好，系咪有咩咧？有个新啲嘅，算唔算系话头咧？即系叫做头十分钟定？ 因为我完咗第五集啊，一个咩老母会战啊嘛，即系头佢咗十一分钟到啦。 系 啦，咁啊播出嚟，咁分两段，咁有一段就系阿玛莎同阿奶巴佢哋喺度打啦。系啦，咁啊阿玛莎点解着太空衣嘅份嘢？ 啊系，点解咧？怕死啊！ 调转嘅，点解系冧啲转头又唔着，而家仲着住嘅？ 吓，唔知啊。 系，好奇怪喎！之前着住，跟住唔着，跟住转头又系阿娜娜临尾叫佢着先着噶嘛，正常唔系咩？我 佢好似漫画入边，佢好似有冇着嘅咧？ 吓、啊，真系唔知。咁佢本身呢个 Origin 第一集开头揸住只红水星嗰只叉骨嗰阵时都冇。 嗰个厚啲噶嘛？嗰度已经系红水星噶嘛？ 系啊， 呢度仲系加揸紧旧叉骨啊。 系啊，但系已经系改咗只即系专用机咁啦。你加咗个头盔同埋有个膊头钉咁啦。 嗯， 系。 咁啊，菲菲黑冇 gas 嘅，点解唔点解？ 哦，咁你要问佢啦。 吓、啊，唔系即系。近時話睇舊話咁耐未試，我覺得佢哋冇乜推進劑喎，未試過。 哦，舊嗰時冇話推進劑嘅，你覺得佢似熱核引擎多啲？ 係咯，跟住佢係後尾即係，如果我睇見話冇推進劑，係反而二七高達嗰陣時見過 咯。即其實初代都冇呢個概念嘅。 係啊， 嚇！ 即嗰時啊，我講你後尾加翻嚟嘅啫，呢啲概念係最初就冇呢個概念。唔係，因為你買 cos 咧。佢嗰啲飛機咪可以出入大氣層嘅，即係講嗰啲 VF1 啊，係啦，佢話佢係用熱核引擎噶嘛，所以佢喺太空都用得㗎。係，不過當然啦，咁佢咪推進劑，咁其實而家都話係嘅，咁但係當時有冇咁講咧？ 冇啊，好似叫 你當時就覺得好似個熱核引擎就做埋即係推埋㗎啦，咁啊係嘛？係 咯， 當時 呢個係。是想起二色高達話推進劑，跟住去到係跟登斯嗰陣時候，又變咗係連啲槍都變埋用個核能推動啊嘛，即係本身無限飛無限飛啊嘛， 啲槍用電， 哦係，咁佢本身 用電就喺核能推動咯，係啊， 係啊， 就咁啦，係啦、啊嗯、，anyway 啦，係啦、啊，咁所以呢度佢唔知做乜無端端冇噴下冇嘢噴啦，即係嗰隻係紅色豆渣股， 跟住又講到阿奶爸， 係 係講阿奶爸又好似好唔開心啊嘛。 系，佢话根本都唔系打仗，佢话而家佢根本去杀人啫，只系 系 咯，咁都唔紧要喎。呢度其实咧只系占咗十分钟一段好短嘅时间，即系头几分钟嘅啫。咁后边十分钟系咩咧？又开始做我最唔中意嘅呢个卫星七号的一天啦。 系， 即系我安个名都叫卫星七号的一天啦。咁系讲乜嘅咧？就系讲呢个高达正式故事之前。卫星七号到底每日发生咩事嘅咧？到底阿宝地咧翻学啊？咁其实有咩趣闻嘅趣事咧？咁样咁其实大致上就系一啲好小丸子或者好叮当嗰啲咁嘅嘢嚟 咁点解喺 Origin 度加啲咁嘅剧情咧？ 今集就变咗系啊呢、這个唔系丹尼啊，或者阿海啊，即系做咗纪安个角色嘅， 系啊，搵埋阿福良少年，系啦， 系搵埋阿福基仔去抄阿大雄出嚟， 咁嘅 系。 跟住 其實佢哋就係紀安牙殺仔同阿靜兒啊嘛，同埋阿大雄啊嘛，咁啊大雄當然係阿寶啦，係 啦， 跟住當就係哈魯啦，咁跟住個靜兒就係阿美美啊，咁啊紀安就阿丹尼做咗啦，即係揸雷就大炮咯，即係亦都叫街消人啊，即係有人叫阿海啦，咁阿強仔都睇怕變咗阿牙殺仔啦，係啦。咁跟住當然佢都仲有兩條僆，跟住嗰啲就之後啊，蘇生啲職嗰啲就冇 呢咪平時企喺後邊唔使理噶啦，呢啲啊紀安都有。 佢啲冇後屘冇咗啦，應該喺維京之後嗰陣死咗啦，應該。 係啊，死咗係。 揸古集即時已經掛咗，應該。咁啊奇怪地就係、是、你講佢哋識得都唔奇，因為佢哋住喺嗰度。咁以前都知佢哋係識，但係識嘅意思，佢哋可能係即係住喺對面啊咁解啫嘛。佢一唔係就話佢哋係同學嚟嘅，同班喎仲要。我有冇搞錯啊，大佬？咁似我覺得佢哋太陌生喎。如果以佢哋後來嘅關係， 係好似唔好熟咁 樣。你睇正傳嗰陣咧，即係高大個實質故事，佢哋唔係好熟嘅啫。 係咯，我覺得感覺上好似啊，丹尼好似同佢冇乜兩嘴嘅，就唔講嘢嘅，好似我覺得。 我當然唔識㗎。 係咯， 強仔住咗佢對面啫嘛。 係啊，強仔熟啲咯。如果 佢大到威即係呢個小林準人啊，係。 系啊，即系啃咗尾嗰个嘛，最尾系啊。 哦，咁唔好话啃，佢不嬲都候住嘅。 系 得到自己想得到嘅嘢添。 系，唔系跟住之后 再要了解翻啊！喺个动画入边，其实阿美美系法国妹嚟嘅。O K， 你搞清楚先。 嗯， 系正女嚟嘅。O K， 即系虽然你睇到戏嗰阵时觉得佢好烦啊，咩咁唔系噶，其实 画得唔靓咯，系啊。 但佢畫咗佢咁嘅樣嘅， 其實應該 拍到佢個髮型都幾抵死嘅。 佢冇著褲咁啦，係啊，成日都係。 哦，佢真係冇著褲嘅。 係啊，條裙又短到咁緊要，唔會走光好勁。 跟住佢試過有一次咧，孭咗嗰個飛行器出去啊，飛嗰陣咧，係真係底褲嚟嘅裏邊。 係真係露底嘅，好似。 係真係露底嘅，不過靜兒成日都係咁嘅啦，佢係呢個角色嚟嘅嘛。 不過呢個大雄不為所動啊，呢個。 哦，系呢个版本嘅大雄唔中意阿靜兒嘅， 系啊，唔系咁跟住佢，所以呢度就变咗阿丹尼就画咗佢哋，画住走去军方嘅设施，话有啲古怪嘅，甩揸咗个泥头车咁搵埋阿宝一齐过去要。 系啦，嗰个唔知工业区咁样，咁佢话你老豆一定系有咩即系关事咁样，系结果系俾人打身啦。 系啊，咁阿宝又系攞个 I D 出嚟嗰时，唔系就系俾人升一巴啦，又系俾人升巴啦。 系， 跟住。跟住攞个 ID 出嚟嘅，见到系大粒，系佢老豆大粒嘅，唔使打嘅，其余都打到变猪头啊！ 咁样， 咪即系阿宝就打咗一巴，其他打到变咗猪头。 系啊， 即系成包晒绷带嘅，第二日翻学。 系啊，跟住翻去又俾学校嘈啊。 系啦，咁啊有人就话啦，咁阿宝其实原来系就俾人升到升呢嘅， 每打一次啲新人力量都出嚟啊，越嚟越劲。 咪即系 train 到佢下次即系。即系俾人打嗰下咧，避得快啲。 系啊，越嚟越劲啊！开头都系啊，俾阿马达掗嗰几嘢，咪越嚟越醒啊！ 哦，咁嗰个唔关事嘅，嗰系个高达醒嘅啫。 系， 因为高达自己系有学习能力嘅嘛。 系啊，俾人掗嗰几嘢。 咁阿宝自己睇怕咧，都系俾阿林有得一日升到黑咧，升到已避到我，升唔到我咁呢下嘢慢慢应用咗落揸高达度咧，以为掂我。咁、啊、初咧就可能只系反应快啫，后屘练下成超越咗啊，负反应啊嘛，所谓啊， 系啊， 但你未打 到系啊， 你会 打啦，因为出嚟太劲啦，冇人打到佢，咪变咗冇身嚟咯， 咪冇人升到佢啊， 系啊，咪打冇人打中佢，咪冇撩梯嗰队 系啦，佢后屘都系俾阿宝打下先开始有噶嘛，嗱，所以呢个好紧要喺、啊、高达嘅概念就系，终于要俾人打，系 啊，但系佢要一定要系逐下打喎。唔可以好似啊， 打头都冇用嘅。如果好似啊丹尼攞强仔咁就唔得啊。 系啊，冇啊，升唔到咧啊！呢啲打到变猪头。 不过可能都关佢哋嘅 potential 事嘅呢个真系。 系。系啦，咁啊， 呢个啲人口多啊，口多有啊，讲少嘅啫吓。咁可能或者可能呢个系真嘅。唔系，乜嗱点解咧？嗱点解咁劲咧？ 哦，唔系， 因为佢做鸡咧，成日俾人打啊。 嗰阵时俾人哋买咗落去，系咁俾人升啊嘛， 系嘛？即系练到人哋上升之前已经预测到啊， 系啊， 系啊，变咗佢嘅身体能力就咁样发启动啊， 系，所以佢最劲啊， 咁啊升多啲啊，系，咁好啊， 系，咁啊已经消耗咗呢度成段啊，最尾就系讲诶啊咩啊啊。哦，俾阿湯二剛最尾同阿奶爸講話基連諗到個方法咯。 哦，咪抌個衛星落去咯，其實就係、是、 啦。咁啊，講到呢度咧就完 咗。冇啊，冇未講到就完咗噶啦。咁啊，其實我成覺得哇，又玩衛星生活的一天咁。咁我諗其實佢未完嘅喎，即係嗰衛星生活的一天啊。 我咪佢正常套戲，即係套嘢真係擺出嚟就仲長啲喎，我哋應該會。 系啦，即系应该咧打咧都系唔会多好多嘅，但系要继续讲卫星生活啲嘢咯。 系，佢都系 咁。我觉得不如咧开多一个剧出嚟，成叫卫星生活一天属性感啦。 嗯， 唔知啊，我觉得好闷。系点解硬系觉得阿宝点解啲好似啲反应个表情好似同嗰阵时完全唔一样咧？即系近时 抖晒脚啦！你觉得呢个系阿宝嚟嘅咩？ 唔似咯，佢个表情咁迷茫，好似拍咗嘢咁嘅，我睇过去。 唔系佢成只眼好细噶， 唔系即系咧，我 唔系好大只眼咩阿宝？点解呢度系旧事啊？ 有阵时睇高达咧，即系有时睇咧，即系咁佢即系啲渣古打到嚟，明明阿宝好牛底，但系佢好坚定嘅。呢度唔系喎，呢度我真系拍咗嘢，好似傻下傻下，唔知做咩嘅，似有少痴呆嘅咯。感觉上呢个阿宝， 咁轻微 吓，唔知啊。最起码正常系，我觉得系痴呆啦，起码坐底。 唔止啊，应该 未低能之前，起码痴呆啊！我咁样听， 系应该唔止啊，应该老死啊，应该都 系嘛？唔系，即系总之，我系觉得佢个反应系唔夹佢嗰个，即系原本正章嗰阵时，佢嗰啲走去搵高达嗰阵时，啲样嗰啲表情，嗰啲完全系唔会呢个阿宝做到咯。我觉得， 嗯，我你以前嗰个阿宝都系啲热血噶嘛， 系咯、啊，即系我感觉上有火啊嘛，咁我就呢个冇啊。 唔知搞咩，完全第二个人嚟嘅。 系啊， 唔得噶啦，真系唔得噶。你中意睇就睇啦，我完全冇期望。系， 我讲唔好睇嗰只，真系唔好睇。 吓、啊，即系老实讲，上次嗰个《跟登镖辉塔》好睇啲。 吓、啊，我如果当一套嘢，我搞下，我还接受，我呢套反而唔得咯，我觉得。 吓、 啊，你上次系流噶嘛？你都话唔系真正嗰个人你。是流的嘛啲嘢，佢正常咁玩我 OK 喎，呢、這個佢講係真係我要有喎，真係阿寶阿馬沙喎係。 咁唔係啊，咁上次嗰個唔係似啲咩？ 嚇、啊，唔係即感覺上係可以 話無疑人格似過佢而家嗰個 origin 啊嘛。 哦，係啊，我真係 啊。佢 origin 都係唔係嗰個人嚟噶嘛？你覺得？ 係啊，那個感覺唔似咯，係。 係啊，咁啊是但啦，係佢玩再玩勁啲，係啦、啊。系啦，即埋唔到尾啊！仲有一个历史再发展外咧，完全搏唔到落去。系， 唔 佢而家喺度拖噶，你唔觉咩？你唔觉得佢而家其实喺度做紧咧 small film 咩？ 哦，都系唔得超人化， 系咁 delay 佢嗰个，即要去到佢嗰个点啊嘛。咁而家佢就系咁 delay， 系永远都去唔到嗰个高达坐起身嗰日。 系， 永远都做唔到去呢个站立在大地上啲高达嘅，再战十年都得呢个卫星生活的一天。 永远都唔嚟，唔派两只渣过嚟喺度搞事啊嘛！ 讲到阿宝都已经唔系学生啦，翻埋工啦，娶埋老婆啦，生埋仔啦，都未发生过大力站到大力上啲高大喎，系咪？ 一拉得咁长，真系， 会唔会啊？ 嗯， 唔系已经过咗啦，已经出埋二 set 啦，嗰啲 我唔会，佢用嗰个叮当大雄嗰个时间，永远都系翻紧学啊！放完暑假翻又系读翻老板啊！ 系咩？唔系、啊，我觉得佢应该个时代就不断推进，但阿宝同马沙永远做唔到佢哋原本啲嘢。唔系 ，Miss Murphy 唔系咁咩？成个正义联盟啲人都齐晒，佢都仲未做超人啊嘛。 哦，系，佢嗰阵时全部出晒嘅，嗰度。 咪咯，讲到 Turn A 噶啦，阿宝都仲未坐上高达。 系， 过唔知几多百年啊？系嘛？马沙都仲系老散啊嘛，仲系揸住只旧渣股啊。 我唔知啊，咁系中意咪够睇咯，咁佢都系出多只揸股买咯，似模型嘅，我觉得 系嘛。跟住阿强仔都同阿美美都生晒仔啦，系嘛？ 唔知 知啦。咁係差唔多啦。呢個 花生站啊，在大地上的高達係啦。咁大家再睇下佢仲想拖幾耐啦嚇。 係。 即係我就已經冇咗興趣啦，唔好意思。 嗯。係啦，咁啊。 好，咁呢個睇下啦，因為其實呢個係一個長預告片啫，就未有正式，正式好似都要九月先正式上戲院定咩嚇？咁到時應該會有埋呢、這個。咁睇下頭來又點啦，係啦。咁既然講到呢個老母戰役啦，咁算計都有嗰段嘅，咁都有嘅。 捉鬼 咗阿羅比爾、雷比爾咯，係咯。咁但我恐防嗰段唔係好長㗎咯。 臨尾有喐咁樣一冇 嘅。係咯，主要嗰個成分都係衛星收入第一天啦。咁到底馬西又去咗邊咧？咁馬西唔係都喺衛星收入度讀緊護士嘅咩？ 唔係，可能陣間見咧就係、是、打到變豬頭嗰陣時見護士就係見佢啊。 哦，咁样， 好似唔系，系咪嗰个保健室里边嗰个系马西啊？ 系啊，唔知啊，佢哋变猪头 嘅。都校园片啊嘛，你明唔明？都系校园片嚟噶嘛，佢要玩 真嚟啊！保健老师喎， 哦，咁啊唔会喎，点会老师？ 系咁我护士啊，本人帮佢。 系咯，唔知点解啦，唔知点解会有马西啊？你咪继续睇咯，隔篱学校啊， 系唔知啊？ 睇就继续睇啊！我讲喺呢度都。拖多十集唔止嘅，睇住。 好，咁另外系，咁系咪有嗰个怀旧游戏嗰个 怀旧金曲嘢啊？ 吓，嗰个展啊，系嘛？阿新姨讲下要。 唔系，系第三啊，今次系第三届啦嘅香港复古游戏展。 嗰系咩先？怀旧什么先？ 系，佢系玩啲旧嘅家用机啊，主要系 叫乜嘢？叫咩？嗰个展？ 同埋香港復古遊戲展咯。 哦，香港復古遊戲展 ，OK， 好。唔係喎，佢唔係得關用家用機嘅喎，佢好似嗰時有啲街機嗰啲都有 嘅 喎。 有啲嘅，但係主要係喺呢個咩咯？主要係舊嘅家用機咯。 哦。 係啊，佢都有兩部。 即係白機咁開始。 有兩部街機嘅，確實係有。 嗯，可以咪打咩？我記得好似咪街霸嗰時咩？街霸二 Turbo 嘅。 嚇！佢嗰啲比賽嗰啲係嘛？你話 嚇唔知啊？我叫佢擺，唔係佢嗰個街機，咪擺隻高達嗰時對戰嗰隻 GX 嗰啲 啊？係啊， 係啊， 有 set 跟有 set 係啊，有 set 嗰集咯。 嗯， 咁 但係其實都唔係好耐㗎，都二千年打後 嗰啲就唔係好耐。咁佢有啲好舊嘅，即係嗰啲乒乓波嗰啲都有嘅嚇。 嗯、 即係揸兩支棍咁樣玩嘅。 如果你講高達再舊啲，係好似 Street Fighter 咁打㗎。 是 即直情是 Street Fighter 嚟噶，不過佢啲公仔是高達啊、老虎啊嗰啲嚟噶，唔係我有幾怪我嗰只。 哦，好玩嘅 嗰只。係嗰陣時有Wing 啊嗰只，跟住同埋 Wing 同 G 啊。 G 高達都有對戰啦，係。 之後再後屘就有隻鬼佬整嘅，好似話係，即係啲人講曬，唔係即係嗰啲機出場係會講英文嘅，咁嗰只就好多機嘅嚇。 嗰只美版啊，嗰只歐洲版嗰只。 O.K. 有啲大型機嘅嗰只，我記得好似， 即係有啲。 喂，但我講嗰只係畫卡通樣嘅喎。 卡通樣？你講卡通樣？ 係啊，佢揮打咁咯，畫卡通樣㗎，唔係即係佢後屘嗰啲係好似係獅子樣咁㗎嘛。我講嗰啲佢係卡通樣，即係意思係黑線㗎，直情。 係。 都應該都 好舊啊嗰只，唔係直情揮打嗰陣出㗎，舊到係啊，街機嚟㗎，係啊。 系 冇啦，肯定。 哦，我試咗啲屋企機，好似 SD 嗰啲躲避球嗰啲啊嘛。 哦 ，OK。 唔係，其實如果真係要舊，唔係應該有雅達利嗰啲咯。 哦，咁佢其實有好多真係舊嘅，不過我其他嗰啲就真係唔係好識啊。我認得最舊嘅都係紅白機啊，其他嗰啲我唔知咩機嚟。咁你睇可以睇翻我嗰條片啦，係其實我都差唔多。啊，都影曬佢入面啊擺過嗰啲噶。 唔係頭先講話呢個已經第三間，之前都係咁樣擺，都係擺啲 game。 之前其實冇搞得咁大嘅，之前就佢擺啲機數，佢今次咧就差唔多擺咗成七十部機嘅。 哇、哦！ 係啊，七啊幾部啦嚇，佢話超過七十部啦。 咁啊犀利喎！ 咁但係之前我大約估計佢應該都係三十零部至四十零部到啦。 但係全部都可以玩㗎。 玩得係。 咦，咁呢個先特別喎、 啊，咁樣得好喎、啊，都玩到啲機係咁多， 玩到啦、啊，同埋佢夠膽俾你玩嘛，唔驚你搞爛嘅大佬。 系咯，呢啲烂咗就要。 咁当然佢有一堆系摆咗喺度，净系斋收嘅。 你怀旧超合金钱俾人玩啊！我包你啲飞拳唔知去晒边， 系 全部卸晒， 系啊，啲嘢立走晒，啲可以拆得嚟嗰啲件都俾人攞走晒。 系， 当最屘五机合体散晒，同你合到啊！ 唔知想掹得甩嗰啲件，全部都拆晒啦！我哋 同隔篱嗰部合咗睇啊！ 同張台入咗睇啊！ 我就知道佢，我啲即係如果你話玩具嗰啲咧，俾人試玩咧，好中意咧，佢身上高踩出嚟嘅嘢，唔知俾邊個攤曬噶，成日都 係 嗯，即係最緊要免費試玩啲好，即係除非你係即係響啲即係係有人及實咯，即係睇住佢試玩咁嗰啲就冇事咯。你即係擺咗喺度入人試玩，你多數都冇啊。 係 揸支棍喺度睇住， 係啊，唔知啊，係一嘢想攤就即刻偷開咯。 咁佢 咁點啊？咁呢度有試玩嘅，全部機都哇正喎、啊！ 咁佢就由八月十號去到十三號，即係今日最 last 一日啦。 嗯，就喺邊度咧？ 咁就喺呢個理工大學嘅一個新嘅館嗰度啦。啊，好嘥擺嘅個館本身個樣嚇。 有冇名嘅咧？ 唔係好知佢叫乜鬼嘅名。 哦，即係去到就見到㗎啦。 係啊，係啊，係、啊。因為好特別嘅個樣子，真係你同你本身香港建開嗰啲，即係或者理工佢入面嗰啲建築係好唔似啊。 O K， 係，嗯， 咁 似乜嘢咁嘅樣嘅啫？型係點樣嘅？點樣型咧？ 佢係全白， 成個海膽咁啊？定係點樣 咧？哦，唔係，佢係成座白色咁樣嘅誒、嗯 哦， 似啲科幻戰艦嘅，我覺得。 哦，即係嗰啲戰艦啫嘛，咁犀利。 係，佢似嗰啲成嚿個咁，但係長型嗰啲咯，但係打洞嘅，唔係打橫嘅啫。 即係個戰艦洞咗喺度。 係啊係啊。 哦。 即係我感覺係咁啊。 白色巨塔係咪你講？ 誒，咁啊唔似塔嘅。 咦？咁佢係你話第三屆係一年搞一次啊？ 係冇錯。 嗯。 咁佢係十二點開到夜晚八點嘅，係啊，係啊，好值得睇啊。 嗯。 咁同埋佢 玩啲機都係咁，其實有冇啲 event 嘅咧？ 有，佢會有啲比賽嘅。咁同埋佢啊，依家其實都直播緊嘅啦，喺呢個Twitter 嗰度啊 ，Twitch 啊。 哦。嗯。 係啦，咁佢同埋有香港同海外嘅遊戲捧術嘅嚇，佢咁講啊。咁我唔知啊點樣可以睇到佢嗰、那個外國嘅英文捧術嗰啲啊。係。咁但係佢話係有嘅。 捧術添。 係啊。 即係你意思佢啲比賽有旁述， 係 ，O K， 可以街霸啲咁咯， 係 啊，一路打有個， 係， 唔係 O K， 其實如果講，我覺得其實啲舊 game 係喺遊戲性方面好玩過而家啲新 game 嘅，如果講 game 嘅，我覺得， 嗯， 係啊，咁係你接受唔到佢嗰啲畫面嘅，其實，因為個畫面啊，真係比較差啲嘅， 係，唔係，但係你如果睇翻佢嗰個出嘅年代同。嚟比嘅話咧，好多 game 其實都話咁樣係咯，你估唔到佢有咁嘅 graphic 啊，或者有佢嗰陣時已經有 3D game 啊咁咯。 嗯，係啊， 嗯， 咁 唔係因為其實我講係而家啲 game 始終係喺個畫面上高同埋個系統上高係 update， 但係玩起上嚟好玩喎，即係諗嗰個遊戲個方法係近似啲 game 好啲咯。 係啊，係啊，係啊，因為依家尤其是依家咧。佢好多時轉咗去嗰啲課金 game 咧，或者 online game 嗰一個年代，其實出嗰啲好多都係好垃圾，即係純粹就係為咗要你課金。 哦，咁呢個冇啊！你本身就得下載有 internet 之後，我覺得佢根本而家好多時啲 game 都係，我覺得佢成隻 game 拆開都唔知幾多份嚟買。你買完翻嚟本隻 game 嚟呃你課金咧，係咪真係整啲好文嘅女角啊咁嗰啲？ 如果是这样的话可能啲人都甘心情愿啲咁如果好文女角。 咁衰啲 呀。咁嗰啲咪非 grand order 嗰啲咪通常系咁。 嗰啲已经叫做好啦咁用咩呃你去货金呢如果系咁而家。 咪不断咁战力上升啦即系你今次抽呢隻就可能100公斤力下次抽嗰隻就120公斤力。 咁真系稳定。 类似咁样吓。之类吓。 唔係，而係玩到啲人失望。 啲民國你都仲好啲。 唔係，而係玩到啲人失望嘅。其實我覺得佢呢啲貨金嗰啲。 係。 咪不 斷有嘢。如果唔係咁，又點樣可以吸到錢咧？ 唔係佢即係呢個問題，我覺得係冇得救啊！即係佢玩到係你唔想再玩嘅啫。即係我原本有興致，我想玩嘅咁樣，佢玩到呢個咁樣拆嚟賣咧，係玩到我唔玩啦，以後都咁樣嗰啲咧。我而家 即 係話 DLC 嗰樣嘢啊嘛， 係啊，即係咩都係啦。最緊要每隻 game 你都係分段俾打到咁上下，又要俾又要俾，好似俾佢撳住屈咧。嗯， 係 令到啲人我覺得係即係唔係咁多人可以接受到呢樣嘢。 咁一啲啲啦，有啲佢就會係即係 game 可能本身免費，但係佢咧就啲 DLC 要收錢咁樣樣咯，即係佢用另一個方式去賣 game 咁咯，咁嗰啲會好啲嘅。咁但係如果你話佢本身隻 game 可能都已經係一隻正常 game 嘅價錢，咁但係佢每個 DLC 都收翻嚟可能都三分一隻 game 嘅價錢，咁就要睇下佢啲 DLC 係啲咩咯。即係譬如有陣時佢啲 DLC 都可能會淨係有部車有支槍咁嗰啲 DLC 就我覺得唔值得買。 但係如果係玩到你唔係咯，即係近時你本身隻 game 就算貴啲個定價或者咩，你一次我翻嚟。即係你嗰啲佢隱藏要素，或者你靠你自己打或者咩咁樣整翻嚟嘅話，你而家唔係嘅，你全部隱藏要素俾錢買嘅係。 係。 係你見到係覺得要咁樣嘅，即係都唔係為咗令到佢隻 game 好玩咁樣，令到你想玩係，哇！你啲全部俾啲嘢都要俾錢嘅。 嗯。 咁例如即係你可以屈咁咯，我打嗰時候我會覺得係， 唔係好似直情係屈。 係咯。係啊。即係咁樣令到 冇屈機，係個生意屈你機， 係啊屈落機 屈你機， 係啊隻產品嗰度，係咯，即係近時所有隱藏要素都係佢擺入去，我打得勁或者我通到個關咁樣，我俾我噶嘛， 嗯， 係咯，而家唔係嘅，而家賣俾你嘅，要俾錢嘅，屈你嘅，係咯，即係感覺上去，即係失去咗玩嗰個推動力啊！我覺得係玩嗰陣時係反而， 嗯 ，OK， 係啊，都係啊，係咁多啊，我講呢啲。 咁 係咪仲有另外一個 咁去呢個懷舊呢個 game 展嘅人嘅年齡層係咩度咧？ 其實咧就除咗佢本校嗰啲學生之外啦，咁我撇除咗嗰啲啊，之後咁通常都係啲年紀比較大少少嘅，即係可能已經結咗婚啊，或者係做緊嘢嘅人呀嚇。咁但係你話有冇僆仔咧？都有嘅。但是就少啲。 咪當小城有細嘅路喎，會唔會就係嗰啲大人帶嘅咯？ 肯定係。 哦， 正常啊呢、這個。 其實唔係只可以 啊。 正常唔識曬人哋屋企帶嘅啦，已經。 咁當然除。 咁但後生仔點解會去咧？咁佢應該冇乜感情。 係噶，不過佢都想即係睇下以前啲嘢係點咁咯，都有啲咁嘅人。係。 即係你好難想就懷舊金曲夜啊，僆仔去噶嘛，係咪？ 係。 哦，係。 咁當然佢亦都請咗十幾間本地同海外嘅遊戲開發者嚟，即係俾展示一啲新嘢俾大家睇。 我都有啲新嘢嘅。 係有啲嘅。 咁有冇啲真係新嘢咧？即係好新嘅嘢咧？睇到啲咩？ 譬如有一隻之前做緊 Kickstarter。係。嘅 game， 咁佢係手機 game 嚟嘅，咁佢做 Kickstarter 就係問，即係問啲客户到底即係做唔做埋呢個PC 版啊？咁佢就用 Kickstarter 呢個方法嚟整啦。咁嗰間廠商都我都有貨咗$400去 Kickstarter 嗰度，咁希望佢哋出得成個 PC 版嘅。咁佢係一隻即係，但係佢嘅 game 都未出嘅，佢會係大概11月度先出嘅。 咩嚟嘅？叫咩名或者咩嚟嘅？ 佢嗰隻 game 就係玩呢、這個嗰啲叫咩咧？佢話係一個即係都係嗰啲西方世界咁樣咁嘅劍妙魔法嗰啲咁嘅類型啦。咁佢就話係一間武器工廠嚟嘅，即係或者 workshop 咁啦。咁你就係控制佢入面嗰啲人，咁然之後去打怪啊、整武器啊之類咁，都係嗰啲嘅。咁但係佢嘅 game 香港 game 係喺香港出嘅，但係佢Kickstarter 嗰個係全英文嘅。咁同埋即 係叫咩名啊？ 叫咩名啊？呢、這個我唔係好記得嘅。 唔記得咗啦。 係。 火金唔記得咗咩名？都介紹唔到俾大家。 係呢個可以再補翻啲資料 OK， 好。 咁係咯，主要係呢個啦。咁同埋佢有另一隻都係喺 Steam 嗰度已經賣緊嘅，都係香港 game 嚟嘅。 係。 咁但係佢就整到都幾鬼佬嗰啲 game 咁樣樣㗎啦。呢隻睇下先，呢隻有冇個名咧？有中文名叫《煉獄圍城》啊。咁佢又其實似啲無雙啊嗰類型咁樣嘅玩法嘅。咁就都全 3D 同埋打呢、這個啲惡魔咁嘅。咁但 咁、啊、其實呢啲係咩係買返嚟咁打定係啲 online game 係咩形式嚟嘅呢啲。 如果啱啱嗰隻佢就係手機 game 啦，即係都係啲手機火金類型嗰類型。咁、另外依家我講呢隻煉獄圍城呢就係、是Steam 咁樣買斷嘅。即係 PC game 嚟嘅。 哦、oh, ,ok,ok, 係啦。 即係冇連線嘅自己玩嘅啫。 係啦係啦。 ok。 咁我啱啱講嗰隻 game, 即係嗰間廠啦，即係再之前嗰隻煉金武器屋咁樣嗰隻 game 呢，佢哋嗰間廠有另一隻叫做，如果冇記錯係咪叫 DJ Mix 啊？一時啊，係啦，類似係咁啦。咁其實係一隻音樂 game 嚟，嗰隻 game 都係已經係算係世即係出到國外嘅嚇，唔係淨係香港嘅。 OK。 係啊。 OK。 咁嗰隻都幾勁嚇，咁咯。咁所以佢依家新呢隻我都有啲信心，咁同埋睇佢嗰啲玩法都覺得 OK 嘅。 即是手機 game 嚟嘅都係 手機 game。 哦。 咁確實香港依家啲所謂嗰啲新 game 都係著重於手機 game 啦。咁另外再有一隻係叫做小林正雪啊。咁係佢。 係偵探。 係一個偵探遊戲。咁佢除咗普通講劇情啊，去查啲嘢之外咧，佢有其他即係有啲密室逃脫啊嗰啲元素嘅。 嗯。 咁同埋佢除咗普通講嘢嗰啲之外咧，佢亦都有因為類似佢 game 入面嘅 Facebook 啊，同埋呢個手機咁樣，咁可以有啲信息，即係有啲嘥嘢俾大家睇下咁樣嘅。 嗯。 咁去從而去破到嗰個案啊，亦都有多啲資訊俾大家睇下咁樣。咁係咯，咁佢仲有好多 game 嘅，咁大家可以再去睇下啦，亦都可以再玩下啦。 嗯好，咁除咗手機啲 game 除咗呢啲 game 啦，或者懷舊嗰啲，喂，其實 cosplay 啊，不嬲都即係次次有呢啲咁嘅地方啊，總有人玩 cosplay 啊咁啊。 係。 咁啊，啱啱咪有個 cosplay 嘅比賽啊，即係日本嘅應該係咪咁就？咁啊，冠軍啊竟然係中國隊啊！咁嚟緊亦都係咪好似有一個 cosplay 為主題嘅展覽咧？即係好似係第一次係 cosplay 為主題喎，以前 cosplay 為 主題 係。系啦，以前 cosplay 就系人哋玩具展啊、动漫展，你咪去玩下咯。咁咦冇 cosplay 自己嘅展嘅咩咁？ 系， 咁你介绍下啦。 咁今次就呢个系会喺呢个12月31日先至举行嘅，未咁快嘅吓。 哦 ，OK， 即系直情去到圣诞打后啦。 系啦，咁佢就叫做首届嘅本地 cosplay 综合博览啊，咁就叫 cos compass 啦，系应该。 Okay. 我啲英文咋，咁會喺呢個柴灣青年廣場度搞嘅，咁佢都有兩層，係 啊。 有啲人就話好似吊腳啲喎嗰度咁樣，其實就唔係㗎，你都係柴灣地鐵出嚟好近嘅啫。 冇錯，其實就唔係真係咁難去嘅，你喺地鐵站出咗嚟，我諗大約行五分鐘到應該都到啦。 但個問題就係，如果你係住喺九龍嘅，住喺新界區， 你會覺得好 遠 嘅，確實係。 係啦。 咁但係你知道香港啲場 好遠嘅，因為地鐵篤嚟噶嘛。 係，即係大家都知道香港啲場係咁噶啦，冇辦法你想 book 個好啲嘅場咩？咁咪貴咯，係嘛？咁你想 唔係呢個都唔平㗎呢度。 Okay. 你唔好以為呢度好平。 係。 不過可能你梗係平過會展啦咁咯。 係咯。即係應該都平過九展啦，係嘛？我諗。 就咁都平過係。 係啊。 唔知道我唔知道實質幾多錢啦，即係有機會佢係因為政府啊啲可能有嘢 support 嘅，係呢樣嘢多啲啫。如果你正租唔平嘅應該都，如果你自己想去嗰個搞個 event， 你咪問下價咯，即唔係話真係好平咧咁講，咁啊梗係唔係話 好貴啦 ,ok? 咁但係你喺嗰度搞到都有冇人想嚟就另一個問題㗎嘛。 係。 就比較偏遠啲，即係對其他地區嘅人嚟講，係啦。 嗯。 ok, 好，咁但係啱啱嗰個日本嗰個咩 cosplay 比賽又係怎麼回事呢？ 係。咁嗰個 cosplay 比賽呢，其實佢就搞好耐㗎啦，咁03年開始嘅到依家㗎啦。 咁係咪每一次都係日本度舉行定係全世界不斷即係巡迴嘅？ 以我所知呢，佢呢個就係、是、會喺其他地方呢就搞個預賽先嘅。 哦， 係啦，咁之後贏咗嗰隊先至再。 咁、哦、就係好似嗰啲高達模型咁，即係全世界會預賽再喺嗰度決賽。咁叫乜嘢呢？呢個比賽個名？ 佢就叫做WCS 啊。就世界 cosplay 大賽啦，咁佢當然有個英文名嘅，咁、 okay. 但係我就唔亂讀啦。咁佢就、 okay. 搞到依家呢就已經係有成30幾個國家去參賽嘅，即係佢係跟國家咁樣你贏嗰個。 咁第幾屆呢咁就 今次如果照計返就係呢、這個14屆啦。 哦，都真係做咗好多年㗎。 03年開始㗎嘛。 係。 咁佢今次就當然係呢、這個中國隊就贏咗冠軍啦，另外就係墨西哥隊排第二，日本隊排第三嘅。咁、 嗯、哇，竟然今次係，喂喂，但你如果大家有睇過嗰、那個即係佢嗰個表演同埋嗰個即係頒獎呢，你都會服中國隊嘅，因為呢、 啊、 今次佢係扮呢個小嘢打呢個嘅翼手，咁而今次嘅翼手咧，成個皮套演員咁樣做出嚟嘅，係非常完成度算好高嘅。即係如果你以一個 cosplay 嚟講咧，佢唔止啊，你成覺得佢睇緊你睇緊無面超人嗰啲真人 show 啊，係啊， 打特攝咁嘅啫， 係啊係啊， 打特攝嘅，即係我意思即係現場 show 嗰個啦，唔係個戲入邊啊，咁但係嗰啲完成度都好高噶嘛，咁你變咗哇！佢直情贏咗喎，人哋嗰啲就好似係自己整件衫咁，佢唔係嘅。你覺得佢哇呢件好似係拍得嘢嘅咯喎，咁樣。咁、 啊、 而佢嗰個事實上佢個表演本身咧，即係打嗰個表演本身，亦都排得好靚嘅。咁亦都斬咗嗰啲嘢嗰陣，亦都有啲噴血咁嘅效果。但係當然其實嗰啲係嗰啲叫咩咧？即係嗰啲 party 好似嗰啲薄咁樣，有啲彈啲紙碎出嚟咁嗰啲嘢玩出嚟。 彈咗一條條紅線咁樣出嚟咁啦，類似咁。 係啦、啊，冇錯啦。咁啊，成個表演係真係做得好好嘅，即係真係贏得有道理嘅。 係，咁你喺YouTube 嗰度其實可以睇翻曬全部嗰啲表演嘅。係、 哦、 啊係啊、 哦， 可以睇翻曬。 我其他隊都睇到嘅。 冇錯。 O、okay、 K。但係如果你睇翻其他隊咧，又發覺哦，有啲都真係相對係流流地嘅嚇。 但係我見到佢頒獎禮直情係有哥斯拉同機械哥斯拉，喂，其實嗰件嘢都做得好靚喎。 呢隊我唔知係邊個國家咧，因為我都睇咗一輪，但係都仲未見到呢隊。 都唔見啊嘛，係咯、 啊啊。 不過我知道咧，通常呢啲 cosplay 比賽咧，你扮機械人或者扮呢啲咧係蝕底啲嘅， 係、啊、 做唔到戲 嘅。唔係即係好多時都係會頒俾啲。即係人嘅角色㗎，係 佢嗰個扮嗰個人先做戲咁樣，佢覺得你似嗰個人喎。 咁同埋， 如果你嗰個難度，點解我整件怪獸衫啊，或者咩係會難啲啊嘛？咁點解今次呢個小夜會得？其實個小夜件衫就唔會好特別啦，咁校服咯，佢真係嗰隻打嗰隻嘢嘛。咁即係話佢條橋就係咧，我賣就係賣啊小夜，但係我隻怪獸俾我打。 係 咁要咩？ 即係我就唔係去扮怪獸啊！如果純粹扮怪獸，你扮得幾似都好咧。其實可能都唔會贏啊！ 係啊， 因為佢嗰個演出其實我覺得都幾重要嘅，因為有幾隊我見佢嗰、那個可能嗰啲服裝啊之類嗰啲都做得好嘅，但係個演出真係唔係好得。你覺得真係啲 cosplay 友喺度玩緊咁樣咁嗰個情況。 係啦，今次中國隊嗰個真係唔係講少，係一個舞台 show 嘅級數， 係打得真係。 大家睇翻啦，真係我覺得唔係啊，實至名歸啊，唔係擦大陸鞋嘅啫，即係我哋亦都要俾翻 credit， 即係而家內地嘅動漫迷啊或者 cosplay 玩家，佢哋玩得好認真咯。係，即係香港講就講得多，講成日講話即係有幾認真。 哦，咁今次都有香港隊過去嘅嚇。 哦，係咩？係。咁香港隊係用咩參賽嘅？ 香港隊就係呢個鋼之炼金術師，佢就應該係阿愛德華同呢個打嗰個阿爸爸。嚇！ 整成點啊？成個演出。 你話個即係cosplay 啊，或者係呢、這個佢啲服裝啊嗰啲咧，其實就普普通通嘅啫。咁但係佢舞台演出都還可以嘅。咁但係你話同阿小野呢個比啊，當然係冇得比啦嚇。 係。 因為始終佢嗰個打嗰度我覺得做即係編得唔夠靚，同埋都唔係話打得咁勁咯，係咁咯。 即係你講香港隊。 係。 O K。係咯，咁大家可以睇翻啦，係咯，其實就冇得呃嘅，的確係。咁你今次中國隊贏係有，即係其實都實至名歸，即係嗰度現場所有人都覺得係佢係應該贏。 係，如果你睇翻真係係咯，頭三名。講真的真係冇得輸嘅嚇，中國隊 係啊，即入到三甲佢都仲要係超前啊，佢個表現 冇錯， 係啊，咁所以你唔好睇少，即係而家內地對即係呢啲嘅，即係玩呢啲嘅認真其實係有一定嘅水準咯，係咯。 同埋我覺得佢， 我諗香港嘅朋友唔係好知嘅，成日以為內地就好流啊咁樣嘅，唔係嘅，其實人哋啲動漫迷係過咗我哋頭嘅啦已經。人家特攝迷啊，是追埋啲特皮套演員啊。 嗯。 我諗香港好多人都唔會知道，即係個皮套入面嗰個人叫咩名啊。係。亦都唔 care 啦。咁而佢哋嘅即係一啲嘅，即係會邀請日本嘅一啲人過嚟咧，佢就會邀請埋皮套演員。 嗯。 而去嘅，即係嗰度去嗰啲嘅，即係去玩嗰啲人，佢就識呢啲皮套演員啊。 係。 是啊，即是你真真正正即是等同于那个超人那个不是那个人间体啊，是那个皮套演员啊，反而他们觉得。 嗯。 我想这一样嘢香港不是说没有，那可能你真的特殊迷或者你都会识的，但是不是那么普及咯这件事。 是。 是啊。 同埋我觉得 他。那我内地已经过了我们的了。 是。今次呢中国队呢，其实他这个cosplay 的设计呢，他是有想过的。因為我見其他隊咧，佢都有打噶嘛。咁但係咧，中國隊這個呢個咧，佢嗰個服裝咧係比較輕盈啲咧，係真係可以啊碌嚟碌去啊打啊嗰啲都做得到。你如果睇過咧，佢墨西哥嗰隊咧係cosplay 槍神啊，即係嗰個有個男人戴住副超咁動力個頭動起曬咁，就住件袍好長袍咁樣咁啊。咁佢嗰個角色咧，其實佢唔係好喐得嘅。就嗰件衫之後， 哦、 所以佢咧個舞台表現其實我覺得係真係麻麻地嘅。咁所以睇翻中國隊嗰隊嘅，真係全部嘢係有諗。 咁佢成係做特攝咁啊嘛，因為中國嗰隊係，佢當係特攝片咁樣做啊嘛。 嗯， 係咯，好嘢啊！所以真係大家未睇過，真係要揾嚟睇下，真係厲害。 嗯 嗯， 好， 嗯、就咁、是、啦。 Okay. 大家可以觀摩一下啦，即係而家個水平啊， 係啦， 咁香港已經係跌曬鍋㗎啦，係喺呢啲方面。 咁你係啊上網打呢、這個World Cosplay 之後2017咧，咁應該都會揾到佢嗰啲其他隊嘅片嘅。 我哋撳入去，我哋貼嗰啲 link 隔離已經係啦。 係，當然係啦。好。 係，不過唔知跌咗喺邊度嗰個 po 先係咯。 好。 好，講完未？ 咁啊，呢个系咁多。 好，好，马仔仲有咩 topic？ 哦，呢个系咪最尾播一播呢个无线啊？ 哦，系，今个礼拜上新剧啦吓，同盟啦吓。咁啊，其实系呢个城寨班底。咁其实话嗰时城寨仲拍紧都未拍完咧，已经构思紧呢一套剧噶啦。 嗯。 咁今次呢套劇呢都依然係俾一眾演員有好多即係唔同嘅即係同以往唔同嘅角色去演出啦，係囉。 係。 係。 咁當然最唔同係爆蛇啊。係。 係。 係。啲報道話有少少交交地。 即係吓 啲報道話有交交地㗎嘛啲話。 其實你講個報道都係講第一集啫。 係啊。 系咯，咁跟住嗰啲佢有冇讲？ 我跟住冇啊，暂时未有。 即系唔系啊？暂时呢套剧唔好，就一直冇乜 noise。 系， 唔系套剧唔好啊，系冇暂时冇引呢啲咩 noise 啊。因为暂时都冇啲边个俾人奸杀啊，或者系啲咩好 正式嘅表现咁样嘅， 系啊，唔系佢有嘅。阿陈展鹏同阿咩话？ 边个？ 嗰个女叫咩名话？胡定欣啊。 胡定欣系。 即系成日都猥猥琐琐咁嘅。 咁样。 系，即系有嘅，有好多啲嘢嘅，但未至于令到啲人会谈论咯，因为呢啲咁啊叫做咸咸湿湿呢啲嘢啫，咁啊即 系同埋 咁嘅啫，你 佢哋嗰个传闻因为已经散咗啊嘛，冇咗啊嘛，变咗第二条女咁啊，变咗冇话题啊。 哦 ，OK， 唔系即系其实佢哋唔系要睇呢啲啊嘛，佢哋要睇下边个嘢又俾边有人奸杀啦，边个又咩嗰啲冇，暂时都冇。OK， 咁我即系迟下睇下有冇啦吓。咁暂时剧情都系主要讲。一个认翻阿妈定认翻阿妈，认翻个仔定认翻个仔咁嗰啲老土嘢咁。 系。 咁啊，鲍喜正咧，其实就以往都系做开一啲贤妻良母啊嗰啲噶嘛，即系笑口噬噬啊咁噶嘛。 真系惨情。 咁今次咧，佢就即系叫做主要系演一个大家姐，即系一个点讲？佢又唔系江湖咁简单，其实系啲唔同嘅集团，一个 家族嘅当家 嘅盟主。即係其實如果你用武俠片，佢係武林盟主， 係 咁其實每一個集團咧，即係嗰啲集團唔係好人嚟嘅，都係黑社會嚟嘅。但係佢哋平時係正常生意嚟㗎。 嗯， 即係咧，佢同時係香港嘅一啲即係一啲大集團啦。 係， 但係其實同時，其實呢班人後面都係黑社會嚟㗎。 哦，咁樣 係啦，即係佢將呢兩樣嘢結合咗嘅。 嗯。 即系佢哋嘅大系好大嘅，即系可能佢即系又做地产又剩咁去到嗰个程度，系咪佢哋已经劲过李嘉诚嘅咧？ 系， 即系香港大家族咁嗰啲嚟嘅，咁佢讲到系咁啦吓，咁都系呢个故事你唔需要太认真嘅，因为佢其实都系几特工片啊，咁又有啲秘密武器咁嘅，咁所以你唔需要太谂现实有冇啲咁嘢，当然系冇啦吓。咁大宇正系要饰演一个咁嘅，即系个女教父嚟嘅就唔係以前麗的啊，嗰啲咩大家姐啊，即係佢以前有一套嘢叫《大家姐戰大狂魔》咁嘅嘢嘅，咁但係嗰啲就真係啲江湖大家姐啫，即係個女嘅坐管啫。咁但係佢呢個就唔止咁簡單，咁就亦都好多計算啊。咁就算屋企人自己亦都即係亦都唔係好友善嘅，其實裏邊都係有啲即係少女藏刀咁。咁佢講好多呢啲嘢，咁但係佢最大嘅主線就係講阿陳展鵬係就逼咗佢走咗去台灣，佢都唔知自己個真生阿媽係阿鮑偉成嚟。咁但係佢身邊又有另一個鮑偉成喎，最怪係， 嗯， 即係養大佢嗰個係另一個鮑偉成嚟嘅， 一人飾演兩個角色， 係啦，但係第一集嗰個就已經死咗㗎啦，即係因為有殺手嚟到咧，咁但係嗰個其實都好打喎，但係總之都因為中咗槍咁啊死咗啦嚇，咁結果佢就尴尬就佢就偷走返嚟，因为胡定欣唔俾佢返嚟嘅，胡定欣其实去保护佢嘅。咁初初又係扮晒嘢，係好似去佢度打工咁，但其实係又係啲即係由狗老勁咁啦。啲殺手嚟到又係超勁超好打咁。咁但係俾阿陳子文走甩咗嘅。即係陳子文唔識打，但係佢好醒嘅嗰個。咁返咗嚟想查真相咁。咁但佢又唔知點解覺得呢個爆起症係關事呢，因為佢樣一樣㗎嘛。咁但係佢又覺得佢係唔好喎，即係佢覺得係壞人嚟㗎喎。咁就講啲咁嘅嘢啦。咁暫時都係咁嘅，真係就好開始頭幾集嚟㗎嘛。咁有興趣就睇下啦。不過我係覺得呢套嘢呢就啲打鬥呢就因為係唔係現實打鬥，即係唔係好似上次係打咗啲某一種現實有嘅拳。咁佢今次係玩好多係啲花式啊、懶有型啊咁嗰啲，咁變咗其實係啲虛啲嘅打鬥同埋槍戰多嘅。咁所以變咗就冇咗城寨嗰個嘅优点喺度啦，系啦， 冇啊。 不过今次依然俾好多角色去发挥啦，系咯。咁啊，系咪嗰咪叫林子善定叫咩话？ 系啊，林子善。 吓，咁今次就更加破格啦。上次就叫做都本来都系叫做啲主角啲 friend， 不过就叫做有发挥啊，有个即系好爸爸咁样俾佢做。咁样就唔止啲，咁啊讲嘅其实系一个唔系好出声嘅人嚟嘅。即都系佢个白宇正嗰家人嚟嘅，即系佢系佢个细佬个仔嚟嘅，咁但系佢就话佢唔知有个脑其实有个肿瘤，咁所以佢就冇参与佢哋平时嗰啲即系啲家族生意啊，咁但系其实佢嗰个其实系好醒嘅， 系啊，咁但系而家呢个角色暂时都系下巴嚟嘅啫，即系叫做食饭坐喺度嘅啫。咁但系你似乎咧，呢、這个又唔系一个冇料到嘅角色嚟嘅，咁好特别啦、啊。你好少佢会演呢啲咁嘅角色，咁所以佢呢套剧继续系即系俾唔同嘅演员有发挥啦、啊，系咯、啊。咁呢一样嘢有翻啦，咁至于系咪真系好好睇，咁 OK 咯、啊，睇下咯，系咯、啊，冇城寨咁正咯，系咯、啊，系咯、啊。 嗯， 咁但系佢斗啊，呢嘢仲继续每一集都有斗嘅，即系有同出边啲人斗啊，咁个都想害佢哋啊，系咯，咁到底开头系到底系边个派人去杀啊？即系想杀啊？即系其实佢想杀神仙鹏嘅，系咯，咁到底系边个咧？咁即系边个真系背后嗰个主使嗰个人咧？即系个个都系嫌疑嘅，系，即系嗰啲咁嘅剧，系咯，咁但系暂时咧，佢好多人都未展现过佢啲身手嘅。你明明你睇嗰陣最初好多人都好打噶嘛，即係個個去打噶嘛， 係全部 學，但係暫時未係咯，你好多人都仲係隱藏咗嘅，係啊，即係你睇佢好似即係普通人咁樣嘅，嚇， 嗯， 嚇，咁你姚子玲嗰個角色係啦，你睇個畫頭咁好誇噶嘛，咁但係呢度佢暫時都係一個公關妹嚟嘅啫， 嗯， 係咯，即係佢冇影過佢點樣即係用槍嗰啲嘢喎。 呢度睇得始终呢套暂时冇乜话内神制水表正嘅呢套出面， 冇乜嘅，即系佢可能暂时个画嗰个故事就系正路啊，即系未有啲好出位啊咩咁。 其实冇办法，而家无线可以就算好唔好睇都好，佢如果正路或者咩，啲人就唔理噶。 系咁，其实呢套一定好得佢之前叻嗰套噶啦，呢、這个可以 promise 大家嘅。唔係咁冇咯，冇話好好睇咁，睇下 OK 咯。你想點？電視嚟嘅啫嘛，係咯。咁總之佢都集集有打嘅，起碼， 嗯， 即係咁咯，係咯，打下啦，係咯，少打咁啦，通常都係咯。咁又唔會話完全冇打嘅，係咁算係咁啦，就係都免費娛樂係咪、 嗯？ 有冇睇過兩位有冇睇過任何一集？冇啊， 冇啊， 未有時間，係好。咁啊，大家都吹下啫，即系话晒叫城寨班底咁系，今次又如何咧？咁系咯，就系咁啫，系啦， 嗯， 系啊， 嗯， 咁要睇多几集先知噶，系啦，因为呢套又好似又唔系做晒七日嘅，好似系嘛，好似得五就做一至五嘅，好似 系嘛，应该系咪？而家因为做咗，系 啊，做咗 太过界，所以塞咗礼拜六日个位啊，我真系唔知道。 系咯，好似就系咁咯，系咯。咁佢其实都冇嘢嘅，咁跳翻以前啫，以前都系做五日嘅啫，系咯。我一个礼拜做到真 系 有啲唔 系 好需要嘅，系 啦，辛苦得滞 好嘅。嗯，即系呢套剧都唔系冇诚意嘅，系咯，唔系话即系乱拍嘅。不过啊，今次个路线会唔会唔系咁啱大家口味咧？或者啊，爆起正个演出咁，你唔系佢演技上当然一啲都冇问题啦，佢点会 handle 唔到啊？系咪啊？ 嗯， 系咯。即係做一個即係比較冷啲嘅人啊，咁樣即係表面上係咯，咁呢個其實佢絕對震到場嘅，不過外形上佢即係可能真係年紀太大啦，事實上係。咁佢咁啊，梁順燕仲要做佢阿媽咁，但係你睇落去好似兩個都係阿婆差唔多咁嘅啫喎，咁樣 係啊，太過接近咧，就係個樣都係咁樣，都係阿婆咁樣，好難。 覺得是他媽媽即主要年紀太大啦，係咯， 即 做一個黑社會頭子咁，係咯，咪阿馬仔都講過啦，男人就唔緊要啊，即你教父咪又係肥到死係嘛，嚇兩塊面冧曬咁樣，咁但係你又覺得男人係咁，即一個肥嘅社會頭子又唔係唔得喎，咁但係你覺得一個好師奶嘅身形嘅女黑社會頭子係咪說服唔到你啊？ 因為女人注重外表多啲啊。如果佢系咁如日方中，我會整到个样唔会系咁咯。男人反而系 一路都系 keep 住啊嘛，系嘛？ 系啊系啊。如果系男人就去玩 咯。我唔系讲现实，我唔系讲现实，即故事 系 故事系咯系。咁你仲要讲佢咁好身手咁好打，咁你觉得佢会唔会系咁？ 系咯，会 keep 住唔会咁啊？ 系咯系咯系咯，即系你讲就系人都好身手噶啦，系咪先？肥佬都好身手噶啦，不过即系你有冇嗰说服力咧，就是、另一件事啦。 嗯， 咁同埋佢又唔系着啲行政装，佢就系着啲阔太装啊。 系， 咁如果佢咁女强人，系咪其实会唔会佢系比较行政装啲会似啲咧？咁同埋立头系咪需要咧？ 赌钱唔使一定要变赌神噶嘛。 系咯，系咯，系咯。咁变咗，其实我又觉得有啲系咪佢 over 咗，即系佢个造型啊，即系设计俾佢嗰个造型系咪有啲 over 咗？反而佢可能唔使咁夸张，咁佢演到个霸气咪咯，佢唔使着咁样着嘅。系咯，我觉得系呢样嘢啫，演出冇问题，演出点会有问题啫？系咯，系咯，都认真做嘅，团队个都系咯，咁咯。 嗯， 不过就我略嫌佢平时啊啲搞笑多啲啦，系啦， 系 anyway 啦，咁有兴趣睇下啦，咁其实有套新剧又都唔系好正常嘅，里边亦都有啲所谓秘密武器啊嘛，即系啊陈景鹏嗰啲啊 特工片啊，有啲 啊即系揞嚿嘢出嚟，呢嚿表面上就系一个咩话牙线啊，定唔知咩话，唔知乜鬼总之掟出嚟，其实有烟幕弹嗰啲咧， 系呢啲系咯。特工嗰啲 系啊，都几好笑噶，都系啊，系咯、啊。咁、anyway 系咯、啊，咁啊有兴趣睇下啦吓，冇咩？如果大家都冇睇过，我都唔知可以倾啲乜。嗯 嗯， 系咯、啊，睇下点样先啊，套剧。 咁、好啦，系咪、差唔多啦？ 喂，头先好似讲漏咗咧，阿《战狼二》入边个女主角系咪？我哋好似冇讲过系嘛？ 冇 睇，你有冇提过啊？你哋 有冇提过啊？头先我哋第一次好似都冇讲过噶嘛？系咯、 啊， 咁其实嗰个都系香港读书大嘅啫，即系其实嗰个你可以当香港人嚟嘅， 系 都识讲广东话噶，就系， 嗯， 即系 mix 嘅，即系 mix 嘅。佢老豆最系嗰啲以前嗰啲即系叫做同阿李小龙啊、成龙哋拍过戏嘅。 哦，咁样。 咁但系佢其实系一个教授嚟嘅。 哦。 即系香港教嘅，咁所以变咗佢都会住喺香港咯，即系有时都会系，即 系 讲呢个女仔 系啊， 嗯， 唔系即系我讲个女仔 系咯， 咁、那个女仔都打得过， 嗯， 都识打嘅，咁佢仲要喺呢个《六战侠》嗰个电视剧，其实系有组嘅。 哦，咁样， 系啊，唔系其实你翻去群组，其实我贴咗嘅， 嗯嗯。 即系唔知道大家有冇见到啦，系咯， 系即系早嗰阵时嗰啲第一二季嗰阵时啊， 哦，系啊系啊，咪、最初啊六战侠佢咪成日回忆嘅，咁佢咪喺个岛度咪佢流落荒岛，佢唔识打又戆居居，佢初咪跟住佢哋啲人，咁啲人好似教识佢点样战斗咁啫嘛， 咁样， 嗯， 系咯， 诶， 嗰个女叫做卢静山啊，中文名系咯。 嗯， 但其实佢个英文名完全唔关事嘅喎，呢、這个咩 Celia J 嚟叫做系， 嗯， 系 咯，咁都系阿吴京临时揾佢翻嚟嘅， 系喂，原本 嗰个女主角个经理人啊，加即系扭计，可能唔系唔关嗰个演员事啊，个经理人话要加价，咁啊，唔系换人啦，咁结果就揾咗呢位卢静山啦，系， 嗯。 咁佢阿爸叫做 Roy Horan 啊，咁其实好似死亡游戏里面有嘅，咁同埋后屘好似同阿成龙嗰度系咩嘢咧？系咪蛇形刁手？ 咦，蛇形刁手有打过神父喎？ 系、咪就系嗰个咯？ 哦， 嗰个传教 佢扮晒传教，跟住其实系杀手嚟噶嘛？ 冇错啦，就系佢啦，就系佢啦。 咦，咁嗰个咩魔翡翠嗰个系佢嚟噶？我唔系佢啊，魔翡翠。 魔翡翠就唔知啦，我见佢呢度就冇写。 系， 即系佢拍过乜嘢咧？呢个咩啊？龙形魔桥啊，唔知咩嚟嘅。死亡塔啦，咁系咯。但系呢个死亡塔唔系啊，你仲讲话81年嘅。 嗯。 咁有个咩上海1920啊？唔知啊，系咯。 嗯。 嗯。 咁啊，叫做香港理工大学教嘅，系咯。 OK， 嗯， 咁佢就话咩认知神经科学同静坐啊，系佢真系最中意嘅嘢。但系我唔中意教，咪教呢啲啊，唔知啊，系咯。OK， 因为我都唔系好熟啊，呢位即系呢位功夫演员系咯。 咁 但系佢就反而系即系留咗香港嘅咯。即唔係話嗰時係嚟拍戲嘅，淨係留咗喺香港發展咁。咁個女都喺香港讀書，就係呢個女仔。咁啊講翻先，其實講出嚟呢個其實你可以話係香港人嚟。 嗯， 即係呢個女仔其實是香港人嚟。 嗯嗯。 講廣東話嘅，根本你睇翻啦，喺我貼咗啊，好似成嗰個訪問都係講廣東話嘅，係咁亦都有佢哋嗰個拍攝特輯啦，咁可以睇下嘅，其實都睇下佢哋嘅點拍咁，好嘛？就咁啫，補翻啫，頭先忘記咗，講漏咗，好，就係啦， 咁係咪差唔多？仲冇其他？ 有冇其他嘢？冇下個星期有咩做？有冇補充？ 冇啦， 下個禮拜有咩做？ 系有冇咩戏？ 出猫特工队啊，终于正常啦。 哦 ，OK。 啊，呢、這个保镖救杀手啊，啊死侍同阿 Nick Fury 嗰套、啊、都正常。 吓、 啊。咁啊，仲有嗰套系咪叫搞猪传啊？啊，类似咁读啦。啊，嗰套中国 咩六合彩人、 啊？唔系。 有啲神怪啊， 系啊，大陆啲神怪戏啊嘛。 阿王大陆组啊，张天爱、任达华。 系啊系啊。 哇，犀利啊！ 又话咩人鱼喎、啊，眼泪喎、啊，喺九州发生嘅，点解话？ 唔知道啊。 吓？ 系啊。 哦，即日本嘅讲。 唔知喎、啊，真系。 唔知道啊，系。 咩、阿王大陆组啊，笃定喎、啊。 有 只张天爱系 小虫 系边类怪嚟噶？即系唔知咩， 即系你 见到超嘅嘢，唔知咩嚟嘅， 咁样系啦，唔知咩嚟嘅，唔知咩嚟嘅，系系火箭碗红都冇咁得意啊， 唔知啊， 咁啊， 似水擦多啲啊，或者 咁样， 系啊，个样似系， 系啊， 咁啊， 系啦，唔知啊， 呢个银魂都正常啦，十七号， 系银魂会正常 ，OK， 系啊， 仲有 IT 反监控啊， 系啦，哇！咁都唔係武器嘅，不過就唔係科幻囉。 咦？ 係呀。 嗰套。 而家套無名獅詛咒嗰度係咪算唔算呢？ 唔知咩嚟。 係啦，西片定中文片嚟㗎？都係。 西片嚟。 係，哦，西片嚟 ,ok。係啦，咁下個禮拜咪都係主要做呢啲。 係呀，係，係囉，係呢個。 咁刘德华嗰度《侠盗联盟》就好似八月廿四先做嘅， 系， 即系其实内地好似就做咗噶啦， 系， 我系， 我依家无啦啦嗰套咩《Survival Family》又叫咩《求生走佬 Family》咁， 系， 嗯， 系，我想去 啦，但系就有排佢话正常系要九月十四， 哦， 优先场啊十九号啊， 系啊。爭咁遠， 早咗成個月， 係， 係啦，跟住冇啊，跟住應該之後應該， 八月廿四都有套叫《生化藥師》喎，咩嚟嘅咧？ 生化藥師， 係啊， 我呢度未見到， 哦，唔緊要啦，係咯， 係啦，咁啊要去到月尾啊，真 係，啊，係啊。 系黑魔塔， 你就黑魔塔啦，系咯。 啊，东京食种系人族啊。 佢话呢个 《 红衣小女孩二》就优先会系八月廿六嘅，正常有九月廿一嘅。 哦。 我唔中意隔咁耐。 咁样。 系啊。 咁就系咯，基本上。 咪廿六号有鹰眼同埋阿红女巫有套《风河谷谋杀案》咯。 出咩嚟噶？ 吓，应该都系啲悬疑片嗰啲咁噶。 嗯， 哦， 系啊，但系啱啱系鹰眼同阿红都冇做噶。 哦 ，OK， 系， 系啊。咁今个月系差唔多呢啲噶，见到。 嗯，好，咁咪咁咯，系咯。 嗯 嗯， 系咁咯。咁啊，其实今年年尾都有套《东方快车谋杀案》嘅，系咯，即系套经典，即系。呢、這個懸疑小說改編啦，係咯，以前都拍過戲，咁個特色就係每一個即係嗰度所有人，梗係兇手，我哋其中人部嘅裏面每一個都係大星做嘅。 係， 嗯，係啦，咁呢度相當都應該會期待嘅，我相信即係叫做今年年尾係啦，都要、嗯、要講講係咪？ 係， 嗯， 咁頭先有提過下嗰、那個話嗰、那個頭先嗰個Annabelle 入邊嗰個靚妹咧，會做呢、這個。战狼三百有做嗰套叫咩鬼 ？Geo Storm 啊，即人造天劫啊，呢个系九月十九嘅。 O K， 咁 係早翻啲嘅 提過嘅一啲 有吳彥祖啊，係嘛？ 啊邊出啊？ 人造天劫咪好似有吳彥祖， 係咩？吳彥祖嘅咩？我冇 記錯 嘅。 唔知重唔 重 啊？唔知重唔重戲？ 哦，唔緊要嘅。咁吳彥祖又唔同吳亦凡係咯，成套有佢啲人就唔抗拒嘅，係咯，佢不嬲都拍西片嘅， 係咯，古爾丹成個棟喺度都冇問題啊。 係啊，我嗰個我唔知係佢嚟嘅，係係好有冇？ 哇，差唔多， 係差唔多。 好咁冇啊，好啦，明謝翻提供咁多資料俾啲聽眾們啦。喂，咦，頭先有冇講過你蒙面出人嗰啲嘢？咁使唔使補翻㗎？ 冇。 冇啊，公布啊， 兩句啊，系咯，唔記得講喎，好似 哦，係冇。如果講今集咪阿老社長咪上打爆咗阿 Gamdus， 跟住攞咗啲病毒，跟住佢自己變咗做 Gamdus， 之後再用 Conno 雙卡變身咯。 哦，咁即係撈埋咗個驚神同個 係個戰士，係即係個傳説戰士撈埋咗，跟住之後咪捉咗阿尼可就去咗個 即系 game 个世界度，跟住喺度同佢讲话系得，即系另外系阿 Conno 先可以挑战佢，跟住佢本身通个关咁话，佢叫可以试下变 Conno 啊嘛，试下。 咁就变唔到会死噶喎。 系啊，跟住佢想变，跟住其他人入唔到去嗰个 game 度，咁最尾阿大我即系怪医咁，佢咪用咗啲平时即系其他人玩嗰啲嗰啲 Conno 嗰啲量产型嗰啲卡，跟住咪用咗插个卡之后，佢可以入去嗰个 game 世界，跟住救阿尼可。即係佢用阿尼可張卡再插，跟住雙卡插落去個佢個腰帶度，咪變咗 Conno 佢自己變。 哦，咁打咗未？ 打咗，但係唔夠抽啊，係。 哦， 係啊，咁就老社長打，跟住到就嚟死嗰陣時輸，跟住之後即係點話佢？即係阿喪屍，跟住佢咪話自己係神啊嘛，跟住佢咪再可以整到佢哋阿主角佢哋入到個 game 個世界入邊可以救佢咯。 哦，咁就完啦。 跟住變咗三個，即係阿主角，跟住加阿飛彩，跟住大我三個再一齊打阿老社長咯。係啊，咁啊係打得贏嘅喎，即係佢三個一齊合力係可以打到 到埋呢度啊，打贏咗。 係啦，係打贏，但唔係打爆喎，係打到佢瞓咗喺度喎。 哦， 跟住但係佢話係啊，打翻即係佢翻現實世界打贏咗咁出嚟，跟住話佢哋。唔明 game， 即係話幾打贏我都冇啊！跟住話 game 個定律就係，跟住佢咪變咗做隻大怪，跟住係咁將即係之前打咗 con game dust 嗰啲病毒嗰啲人咧，全部變曬火雞頭，喺現實世界變嗰啲人，即係連阿車車都變埋喎。 哦， 嚇！全部變曬火雞頭。 之前喺醫院度舐過嘢嗰啲人。 是啊，即是之前中咗上一 包括之前啊个细路仔个妈即系西拉门啊。 吓唔知系咪我唔知道个咪西拉门个样老咗咁多型到。 即真人西拉门啊。 吓咪即系全部之前奶个 西拉门咁 样。之前奶个 Game Dust 病毒可以全部变晒个火鸡头啊。跟住就今集就完㗎。咁我要睇下一集睇有咩方法㗎。 咁点解你话护士要死呢 唔知道啊即系佢哋好似讲到话阿护士同埋阿帕德拉佢哋两个要咩牺牲自己咁先去救，系救嗰啲人啊嘛，系嘛，系啊。 哦， 咁要睇下下集发生咩事啦。 我不过算啦，佢哋啲死完咪又翻生事都系。 哦，系可以打八年再翻嚟 嘅。系咯，冇所谓嘅，因为你见到剧场版佢哋咁齐人嘅，死咩啫？ 系啊， 系咯， 系冇事。唔系，咁呢套反而我觉得系同之前唔同咁。之前好似即系点讲啊？你多数都系力量最强临起打大佬，咁佢呢度本身其实阿老社长一向都唔系几够，只不过佢打啦，我个感觉上，佢一变咗无敌之后都赢到佢啊。不过争在佢次次揾啲方法可以整到佢哋，即系点啊正途咁样斋打佢系唔可以噶嘛，即系要揾啲救下人啦，因为始终医生咁，成日佢呢揾啲难题可以整佢，我觉得系， 好 系咯。咁啊，系啦。 咁呢套啊，啲人物啊，嗰啲嘢就幾 sell 到嘅，因為睇啲周邊產品啊，嗰樣嘢都得嘅。咁相信 但我見到預告好似下集已經新安門超人好似已經破鋪頭 喎。哇，係咩？下一集已經出阿彪啦。 係啊，但我唔知點解唔係最尾一集啊，但係下一集已經有，真係奇怪。 唔好話下一集已經最尾一集咧。 嚇，唔 超咁啫，系咪下一集最尾我真系唔知。 唞翻个礼拜啊，点知佢哋？ 系，我唔记得咗。 系咯，但 anyway 啦，但真正结局就入戏院睇啊，要系。 系。 哦，系啊，因为我无端端系入戏院睇结局嚟咯。 咁同埋，我相信之后都会有好多衍生嘅续篇啊，或者剧场版噶啦，因为今次呢度都算 OK 嘅。 嗯。 应该唔会咁快玩完啩？起码后边都整翻啲嘢，应该我觉得。我升勢轉 翻，又翻上啱啊！呢套，咁再期待一下有啲乜嘢咧？ 嗯， 系啦，咁翻嚟嗰個 Zippo 啊，就揾兵嘅。今集嗰、那個嗰、那個阿 Zero 啊，一出場就走咗啦，只怪獸。 咁樣， 係嘛？打都冇得打， 冇打嗰陣佢還原翻，跟住都冇再變。竟然翻嚟最尾咧，係個 Zippo 有個新武器啊，唔知有個鉗咁嘅嘢變出嚟用。 係。 好鬼好鬼滑达嘅大佬，系、 okay. 纯粹为咗出产品而出嘅啫。 好， 即系变咗蒙，变咗行单车好似蒙面车咁出道具嘅，又变咗。 咪直情系，就系、是、咁。好，好啦，补完啦。好啦，咁啊，明谢翻提供咁多资料俾听众们，多谢大家。好啦，咁啊，咁啊，系咯，大家去翻我哋群组啊，或者我哋个专业去睇下啦，系咯、 嗯。 去 Facebook 查一查有啊，系。好，咁另外啊，系咯，大家记得去呢个 Regular 先啊，同埋呢个花生台啊，去听我哋啊。 嗯。 好啦，咁同大家讲声，好，拜拜。 拜拜。 拜拜。